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系 Tasco。 Hello， 早晨咁多位，我系港产不达。 系啦，不达翻翻嚟啦，系咪去？ 冇错，挂住大家。 去咗边度公干啊？啱唔啱？ 喺台北啫，其实系啊，去咗三日都喺台北市啊，系啊。 哦，有嘢做 ，OK。 系啊，系有嘢做啊。不过咧，我偷鸡去咗嗰、那个华山1914啦，嗰、那个宫崎骏嗰个实景嗰个展览、哦，我觉得几正。咁如果睇下真有冇时间可以同大家分享下。 好，一陣睇下夠唔夠陣先，因為我哋因為晏咗啲，咁其實仲有幾位主持一陣都會 join 翻我哋嘅，係啦， 冇錯， 一陣睇下夠唔夠陣先。好，嗱咁啊，嗱今個禮拜其實就冇咩科幻片嘅，咁主要最科幻一套係得嗰套《迷之時空》啊，即係我哋成日講嘅《只有我不存在的城市》嗰個嘅真人版。咁其他咧就唔係科幻片啦，咁一陣或者其他就稍講嘅。好啊，好啊，咁我哋快啲啦，咁啊數數個榜先，好唔好？ 系，冇错，好，第一位果然就仍然长居啊，《厮杀列车》冇错，场数最多，亦都人气最劲嘅。 嗱，呢个要讲翻咧，就嚟紧嗰套动画版啊，就会做系咪？香港 系啊，9月22日首尔站应该暂时译名系啊，都系叫。 我见到有另一个名字叫做咩？厮杀前传 叫咩？叫咩？ 厮杀前传啊！ 多数喎，明白明白。 即系我估呢个可能先正式噶，佢 系啊，可能系可能 系啊系啊。反而首尔站咧，佢系调转啦，另外成 系 系啊，可能嗰阵 一开头我哋个名咯，明白。 系啊系啊，可能叫做厮杀前传都唔定，咁大家留意啊。咁好快啊，22号咪转头已经有。咁到时我哋会再讲多次厮杀列车，因为其实我哋唔 系 好详细啊，上次讲得 系啊系啊系啊， 因为早讲啊，正式上嗰阵 早讲，冇错系。 好翻嘅，我哋22号嗰个礼拜应该系啊。好咁好，第二位。 第二位《六弄咖啡馆》呢套咧，我喺台湾睇嘅，喂正嘅， 系 好嘢嘅，冇错。 但系啲温馨嘢。 其实佢系大柳桥嘅，佢个古仔其实似《爱的成人式》嘅，你问我，但系唔系 A B side， 即系另一种柳桥。咁但系个情况都系似，睇到最尾有啲估佢唔到嘅。嘅情節咯，咁但係整體佢拍得好過我啲成色好多，就佢好拍得好細膩嘅，即係佢，因為我覺得我啲成色開頭，即係除咗 A B side 兩條橋啦，佢之前兩條愛情線都拍得好悶嘅，我覺得，即係我個人意見啦。咁但係呢套啊細膩得嚟啊，幾好睇嘅。咁但係最後就有個大樓橋，咁啊幾有驚喜嘅，咁同埋係感人嘅。 即係本身都係台灣片嚟。 系台湾片，直头台湾片。咁同埋嗰个导演叫吴子云咯，吴子云其实就即系藤井树。咁藤井树就 exactly 就系呢本《木龙咖啡馆》嘅原作者。咁佢因为佢好中意情书，咁佢所以改一出道佢改名叫藤井树嘅啫，就咁。 哦 ，OK， 同乜鬼嚟嘅其实系啊，咁佢系自编。是啦，自編自導自演第一套唔差嘅，即係個電影手法都見得人嘅，咁所以值得支持數，係好睇嘅，好睇嘅。 好，第三位。 第三位真係估佢唔到，場數唔多，但係就貼近第二位㗎走音歌喉，咁所以我都甩咗呢套，我就冇乜留意嘅呢套戲。 咁梅麗史翠普都有班擁躉 嘅。係啊，即係贏勝囉，咁但係你問我睇個名我覺得即係另類嘢囉。咁我真係唔知點解相對佢高㗎喎真。即係當然頭先講嘅第二、第三位嗰啲都其實同《厮殺列車》差好遠㗎啦。即係《厮殺列車》1萬6嘅，咁呢套2000多嘅啫。咁但係問題事實佢係第三嘅。係啊係啊。 呢一刻真係因為朝早。 係啊，呢一刻冇錯係。 第四位。 好，第四位就我尋晚睇咗《幸運是我》啊。我就好少讚英皇戲嘅，咁呢次英皇通常都拍啲大眾。 但係呢套係正經嘅。 正經戲正，你問我，我又覺得港產嚟計啊，好少拍到。其實佢接近陶喆質素咯，你問我就真係嘅，係啊，接近啫，係啊，不至於贏咗。咁但係佢係嗰隻套路嘅，係啊，可還可以睇，可以一睇，即叫做哇，好少見港產有咁正經嘅。佢又其實唔算文藝片嘅，佢又有啲好似陶喆嗰類咯，即係温温馨馨咁樣，咁但係就佢同陶喆最似就係因為陶喆一定要葉德嫻啊嘛，第二個做唔到嘛，咁幸運是我就係一定要阿韦英雄，冇韦英雄做， 点解咧？佢又唔系做神婆，又唔系做打，点解一定要揾佢咧？ 系，事实系，佢做得真系好，冇得讲，系啊，赢咗。 成套戏真系睇佢一个人 show 咁啫。系啦，咁但系 touch 嘅，佢做到嗰种感觉，即 系 好难讲， 又唔系煽情嘅。 诶，系啊，系唔算，佢又特登去特登教到个位置，又唔系话催泪啊，佢又唔会诶，同埋佢 ending 我讲埋啊，佢最后又唔系话即系死咗啊，或者病死啊，生老病死嗰啲唔系，佢最后个结果 end 得几好，即系又冇系啊，有啲嘢咁，但系就佢又唔系话有人死，又点样又分开，又整啲又讲佢可能又收层楼咁样，佢唔系要玩呢啲咯，咁佢一个好。好實嘅古仔，咁跟住就 即係都係一套佳作嚟 嘅 喎，咁樣 係啊！你話我真係唔差，即係好少賺錢望戲嘅，咁事實又真係差咗。咁啊，以戲論戲，我覺得真係要讚下。 呢套冇商業嘅玩得 ，OK。 唔係啊，唔商業嘅唔商業。 但又未去到藝術，咁啊平衡到。 係啦，佢不至於文藝片嘅，你問我都可以當劇情 睇。 系啦，值得 好。好，第五位，哇，呢个咩？ 好，第五位就我都好耐睇咗，其实佢台北前睇咗啦，《师奶同学会》系啦。咁即系其实似嗰啲战论啊，嗰啲咩侯琴兄弟帮嗰科嘅啫。 大年纪嘅呢几个女士。 系啦，佢叫 Bad Mom， 即系系调翻转就话系啊，啲即系妈妈好大压力，我唔做好妈妈，要做坏妈妈咁样。咁样条桥嘅，系啦，坏坏地嘅，即系啲嘢嚟嘅，激嘅咁样，系啦，咁但系就搞搞笑笑咁咯，我觉得系普普通通，即系肯定唔及嗰啲咩建习咩 party 无限期啊嗰啲玩到咁尽嘅，好因为佢又唔系三级，咁啊即系有啲少少贱多多趣嗰类咯，系啦，普通 笑片啊， 系啦，笑片冇错。 好，第六位。 好，第六上个礼拜讲咗嘅《极限挑战》系啦，其实我都睇咗，不过我完全冇出过影评，我都普普通通系啦。 佢比较用嗰个爱情青春片个包装 咯，系咯，同埋 因 为 佢 个 年龄层好低噶，入场嗰 时系啦， 佢唔可以玩得太激，系啊，就 系、 是、有 系啦，应该咁讲，奥炎嗰啲 mission 太过简单啊，咁即系讲紧咩？除衫、着底裤出冲出去，咁行嗰条平梯，唔够激咯，即系嗰啲 mission 唔够激，我 冇办法。PG15啊， 明白。 即系讲美国吓 PG15， 咁你花系咪先？唔可能太过。 即系啲系嘛，十二三岁睇得噶嘛，希望 系嘛。即系话有家长陪同，十五岁楼下可以睇。 哦，明白明白。 咁其实就真系佢已经算系好踩噶啦，好多嘢已经，即系起码有少少。性嘅描写，即系佢唔系三级嗰啲，但系有呢啲咁嘅内容，即 系 有露啰柚啊，咁都 系啊，嗰个露 pat 咯，佢又 即系有枪差佬枪咁样，呢啲已经系要需要家长指引，即系佢唔可以去到再劲啲啊，因为佢始终系一套 冇错 咁啊，呢个冇办法啦，佢个定位问题啦，自己 冇错。 其实我觉得佢拍尽啲会好啲嘅，呢个题 系啊， 佢选择咗用青春片啊嘛，咁 冇系冇错。 好，第七位。 好，第七位点五部就努力推嗰部啊，吓港产片啊，希望大家支持啊，冇错。 第八位有套戏纪录片嚟，应该。 喂，第八位正啦。喂，其实今即系依期咧，有两套纪录片都正，呢套第一套就朝拜足地，余味无穷。咁就因为不嬲就话东京足地旧东京足地市场会拆㗎嘛。係咁，但係事实而家都未拆㗎，佢即係传咗多年㗎啦，你如果去逛日本都知四五年。咁但係事实佢足地係喺旁边一开咗个新足地。咁但係旧足地唔代表拆咗，佢仍然屹立不到。咁佢就话啊传咗咁耐拆呢，咁就拍咗个纪录片讲成个足地市场入面个运作啦，同埋入面嘅人同嗰啲人情味嘅嘢。咁正嘅呢套，咁我一定睇，我同老婆，不过隔唔到时间，咁啊未睇，系啊，但系一定睇，系啊，正嘢嚟嘅。 都 OK， 好多人都话有啲兴趣。 正常啊，其实佢上八场啫嘛，但系八场排第八，佢唔差喎，真系佢场场爆喎，差唔多，系啊。听 好多人话都想睇，但要够时间，因为场次太少，系。 冇错。 好啦，咁啊第九位。 第九都系纪录片，嗱呢套啊留意啦，睇个名唔知佢讲乜嘅，而且呢套同王家卫有关系嘅。 点解？ 朝又镜花岁月，嗱你个名唔好理啦，因为外国唔系咁译嘅。咁其实镜花岁月系一个咧跨中国、跨外国嘅顶尖欧洲时装表演嚟嘅，得唔得？ 哦， 佢劲到揾王家卫做嗰日其中一个艺术总监。 哦，咁样。 掂，实际嘅，实际坚嘅。咁入边劲到点咧？咁我唔识读嗰啲英文，总之有扎人，殿堂级系啊，殿堂级嘅人就撑场。 咁咧做嗰啲勁啦，啲衫又勁啦，咁入邊又會做啲即係揾啲金雕咯，啲皇即係中國嗰啲皇后，即係你當太后嘅衫。咁啊撞 cos 時裝，即係而家現代嗰啲又有啲可能法國啊嗰啲咁樣。咁最緊要就係話咧，因為個名太響啦，咁嚟嗰啲人咧，全部都係國際明星嚟嘅，即係堅嘅又係。咁啊成一個盛會咁啊完咗啦。咁呢套戲咧就係盛會嘅 official 紀錄片特輯。 哦、 一套， 但 系里 面就好多名人啦，因为喺现场。 冇错，因为佢系今年嘅五月嘅第一个礼拜一做嘅，咁、哦、所以叫做佢个名正式叫 The First Monday in May。 哦哦，原本英文系咁嘅，哦。 系啦，咁啊，但系佢又亦就叫，但系镜花水月有解，因为佢王家卫负责个 part 个主题， 哦、 叫中国镜花水月。 哦 系啦，咁喺个慈善晚宴啦，啲人就话咁啊，顶级设计大师，咁我唔识啲名啊，又咩尖坡，跟住又唔识，我唔识读啊，所以 咁就算唔 系啦， 总 劲嘢， 靓衫系啦， 系啦，跟住佢嚟嗰啲嗱呢啲佳界有嚟嘅，跟住咧阿佐治古嚟有嚟嘅，谂下，跟住 Justin Bieber 嚟埋，跟住你睇下最 top 嗰扎全部嚟晒，跟住仲有扎知名设计师过嚟撑场。最后就话有件鲜黄色嘅龙袍，就话成为今届全球话题嘅事，即系破咗潮流咁样，个个真相报道嗰只嘅。 即虽然系纪录片啦，但系星光熠熠。 系啊，冇错。咁同埋系即系时装界，即系设计界嘅人必睇。咁又系咁劲嘅，即系又系上映好少场数，咁但系又爆晒嘅咁样。咁又系纪录片。 嗯， 冇错。 第十咧先有今个礼拜我哋头先讲嗰套科幻片啦，系咯。 冇错，迷之时空玩 timeline 嘅一套戏，冇错。 咁啊， 第十位，冇错。 咁啊，哥斯拉就达到落去十一啦，系啦，即系 冇错， 系啦，即系都月平如潮啦，喺香港系 啦。唉，系啊，系啊，明啦。系，你问我即系又唔系真系拍得好，即系我真系好安乐，即系我知道佢文戏系啊，但系我又唔觉佢啲文戏好到。你问我， 即系其实要 个人意见， 你要中个中意个导演咯，系咯。 系，睇下你系啦，系咪腌嘢嗰只咯，系啊。 套啊，不倒你都睇咗，不如而家噏埋啦。嗰套就系排紧第尾嗰度啦，嗰度啊潘少聪嗰度啊，系奇异啊。 喂，奇异， 好似 系啦 嗰个字。 我唔知系咪讀奇定讀機，我唔識。咁咧，唉，就嗱，我就點解睇？因為我都好早睇，因為其實我真係免費飛嘅，咁啊，即係又係啲行家叫我入去啊，查一查。咁咧，我好夜睇嘅，半夜，因為佢係換票證嚟嘅啫，就唔係話佢都冇 budget 搞首映 嘅。本身都好少場次 嘅。係啦，換票證，咁我就半夜去咗旺角百老匯睇嘅啫。咁我好 honest 嗰日我比較。 哇！旺角百老匯都好猛嘅，我聽講。 系啊， 午夜場都聽講人阻嘅嘢大 佬。係啊，同埋你知旺角百老匯係斜斜地噶嘛，睇完戲又要落十八層地獄咁走啊嘛，係咪先？咁睇啲恐怖片啊，照佢最有 feel 啊。咁入到去咧，入到去就真係我諗真係十個人到嘅啫，半夜啊，差唔多凌晨，我覺得先兩點嗰時凌晨，好夜。咁我嗰日其實已經本身攰，兼我嗰日其實已經睇咗一兩套戲，即係個狀態，我成嘢係麻麻嘅。咁入到去咧，一開波，因為其實我第一集咧叫機，呢套係續集嘅，你知啊？得嘛？上集就係又係爛嘅，即係我 奇二啊嘛，奇二啊嘛，咁啊二咯，即係 咁機咯，即係個字係叫二係嘛？咁啊就咁多個字二咯，咁而家就二即係奇二嘛，係啊，之前就咁奇咁樣，一粒字咁。咁咧我好耐， 佢係古仔嚟啊，定係其實都係 唔係？佢其實係叫做實況娛樂，你預等於而家 Viu TV 標榜，咁其實假真嚟嘅，即係真人 show 嘅啫，即扮真人 show。我強調係扮真人 show 啊，其實天下嘅真人 show 都唔係真嘅，你記住，即係你都係佢做俾你睇嘛，唔係真。所以點解真人 show 同紀錄片點解分開咁解？紀錄片又真係紀錄片嚟嘅喎，即係嗰件事唔係因為你拍而起。咁但係真人 show 咧，佢係設計一樣現場嘅挑戰或者點樣，你做俾觀眾睇咯。不過做嗰下佢即係叫做喺客觀度描述拍，就一路 keep 住做長 roll game， 跟住剪埋佢咁解啫嘛。咁所以其實實況娛樂都係娛樂嚟嘅，你記住，即係你唔好諗住實況娛樂係啊，真實真事咁樣，即係 documentary 咁樣就唔係嘅。咁佢就係似咁咯，佢咪即係。做啲場口，咁我好少，我即係應該話我咁耐以來，我得幾套戲俾咗零分嘅啫，喺我嘅影評生涯。咁咧，《賭城風雲三》係零分，咁《怪談電影》《屍骸之路》係零分，咁而《機》第一套係零分嘅，咁呢套咧我就唔俾唔 唔到瞓，點解？因為我瞓咗。 哦，咁你全瞓曬，咁就講下你睇咗嗰啲部分啦。 我睇咗佢又係嗱，即係你知啊，阿潘 Sir 啊，潘少聰啊，咁又係嗰啲嘢啦啊。咁佢又你記住 documentary 啊嘛，咁佢又梗係有啲自述啊，講嘢，跟住堅持有啲蒙太奇啊，咁佢永遠就慳水慳力嘅。以往都去到有柬埔寨啊，有泰國，上次去到緬甸嘅，同埋上次有，我記得有架車爆咗嘅，即係起碼有爆炸場面嘅。咁佢係啊，佢哋有架車爆咗啊，有個火球咁樣，跟住真係爆咗，又講佢扮曬好似意外咁樣，咁樣嗰啲咁樣嘢。咁今集直頭又鬆到冇嘢，咁啊借得泰國嘅啫。第一輪咁佢又其實四個故仔，第一輪就泰國，泰國講咩呢？又係講養鬼仔。 O K， 即系养鬼仔咁样，又话讲我诶堕过胎嘅人，咁啊访问下佢点解堕胎，咁跟住话咁夜晚影住佢又咩有 B B 仔，咁听到 B B 仔喺度喊咁样嗰啲，咁佢有啲表情 pose 咁样，咁啊又 zoom 前 zoom 后咁啊揸近揸远咁样，哇咁啊讲到真系讲到乜？喂，你记住个机嘅重点，佢因为实况娱乐啊嘛，佢边拍到只鬼啫，实况如果拍到只鬼咁啊上咗新闻啦，直头去咗 Time 杂志啦，啱唔啱先？咁所以实况娱乐冇鬼嘅。讲咗又到尾，即系你见唔到任何鬼， 即系反而真系做戏出嚟都仲有鬼睇啊！ 系啊，咁因为十方娱乐佢边个咁真系演只鬼啊？演唔到，最多咪有啲怪声 啊， 啲嘢喐啊，喊 啊，或者当上身啦、啊，有人上身啦、啊啊，上身啊咁样问米啊嗰只咯，咁你来去都系呢啲咯。咁你好難聚到招，你問我又咁，同埋去泰國講墮胎之後養鬼仔，咁呢啲哇玩咗，我諗即係依個咁 嘅題材就講好多次㗎啦。 係啊，跟住第二到廣州， 廣州 又係講養，即係又唔係講養鬼仔，佢又講原來就話墮胎，即係其實佢今集叫有少少叫貫穿住，就係話啊啲鬼其實點解要搞你呢，其實你都係你自己做咗啲孽。作咗啲孽，咁啊叫人哋 姐妹就墮咗八次胎，好似 聽。係啦，佢就話因為其實墮第一次胎嗰、那個好傷，嗰只鬼咧其實凡墮個胎咧，佢就話只鬼咧喺個又話投唔到胎，好慘嘅。咁只鬼咧佢慘嘅時候，所以就會又話喺個咩陰喺陽間度喺度浮遊就會累積好多啲惡念怨念，咁最後就會選擇報仇。咁報仇揾翻俾佢揾翻阿爸媽咧，佢就會俾個報應佢。咁所以佢永遠之後就算佢有個真愛。最后佢都又要堕胎，咁堕胎之后又会累积，咁啊无限轮回，咁啊一个好似比无间地狱更痛苦嘅处境，咁就会咁嗰个人就堕八次胎，咁我都未睇到八次，唔知讲佢第二、第三次咁我瞓咗，咁我瞓咗咧，即系 touch 嗰度，我瞓到我扎醒已经瞓咗棺材啦，嗱瞓棺材就差唔多 ending 啦，我瞓咗我谂一个钟到啊，咁啊断断续续咁瞓棺材又话嗰阵后屘就话揾咗扎又好似有个 lemo 嘅，都大波嘅，大波 lemo。问个八十后啲僆仔咁啊叔咁咯，咁喺度实况瞓棺材，即系坚瞓落，即系黑夜晚。 咁咪即系好似嗰次啊，边个嗰个电视节目咪玩过啦？嗰次 系啊，佢咪 洗米华， 都系佢做啫嘛。嗰个电视节目都好似都系潘 Sir 啦，都系 潘 Sir。唔系啊，洗米华做嘅嗰次。 哦，唔係咁，唔係個主持啫，但係背後好似都係潘 Sir 嘅，即係潘 Sir 喺現場嘅，好似記得。咁佢真係瞓咯，瞓咗落去，咁佢就真係釘啦，咁跟住又倒啲泥落去，咁入邊又會有啲高普鏡影住佢咁樣，咁佢喺度玩啊，嬉笑怒罵開頭，後屘又發覺有問題啊，咁又好似有啲失常啊咁樣，跟住又嗰啲咁樣，跟住後屘咩執執養養，咁最後又點咧？系啦，最后我食饭嘅，顶佢个肺。啊 ，sorry， 又讲粗口啊。哇，咁你无线就话食烧烤啫，即系 BBQ 啊，啱唔啱啊？最后佢就最后就一齐拍叫咩八日鬼宴， 八鬼夜宴。 系啦，八鬼夜宴就因为话，唉，玩完啦，咁多位得罪晒，唉，咁啊整翻场，咁食咁食烧猪咁啊， 冇嘢嘅，发生。 冇错，有咁啊，又 up 咗啊，好多嘢又喺度宏观讲下，总之又话咩系咩平心不作亏心事，人不咩咩做坏事就唔会有鬼搞，俾得佢你鬼你搞，都系你作咗嘅孽。咁啊啲鬼其实都系独立独自嘅相处，正常我哋人类嘅世界同鬼嘅冇联系，点解有联系？就因为你有一个孽嘅孽障喺度。咁樣咁即係類似咁啫，咁個 point 就係話，係你本身係一定有做咗衰嘢，先要俾鬼搞嘅。咁啊，大致係咁啊，叫你即係道人道理向善咁樣啦。即係我諗係咁啊，係啊，因為我都 節目 friend 係啊，我冇乜詳細睇嘅，其實即係真係 指向啊。即係我諗，自從即係轉咗做要收費聽呢、這個，即係本來呢個都係網台節目啊，轉咗做收費聽就咪即係我諗係狹窄咗嘅，的確係啦。即係我意思即係，如果你要當係大眾就，其實好多人都冇聽㗎啦，係啦。 系一定。 即以前系有得就咁听嗰阵咧，就拨好多嘅，可能嗰。 系你免费实有人就当，即系嘛，当花生听下咯。 抌套戏出嚟咧，就个号召力就会好好多。而因为佢可能狭窄咗咧，抌套戏出嚟咪会得翻自己，即系仲有听人去睇咯。可能咁。咁一定有影响咯，系。但系咁佢，但系佢节目平时有钱收啊嘛，而家咁啊唔同咯，系咯。咁有辣有不辣啦，系啦。咁佢到时咪当出碟再卖啦。我谂佢都系叫做又係真係話俾你聽，叫上過畫就電影啦，唔係 strict 叫 video 咁解啦，純粹係咁啫。我覺得佢又唔係預咗會好多人睇嘅，應該係。OK， 咁 anyway， 哦，咁啊講曬啦嘛，咁啊以上嘅棚榜就我哋講咗，唔係講曬啲戲，未講戲我哋。以上係香港嘅觀眾以個腳同荷包去投票啊！你啊有你可以以作參考啦，唔需要信曬啊，你可以有你唔同嘅選擇。好啦，咁跟住落嚟，我哋開始講古仔啊，咁啊唔需要穿橋，唔需要聽古仔朋友，熄機 ，OK。好啦，咁我哋正式講下嗰套真係科幻片嗰度啦，咁就 好啊，迷之時空係咪？ 我一陣會同其他主持都會繼續又講下。 哇，好啊，咁我講下我嗰 part， 即係我自己 嗱， 我咧就真係冇收過風，因為咧我都知呢套嘢神神地嘅，即係好耐之前已經有人啊同我講，喂呢套正嘢咁樣，咁但係我望落去啲即係嗰個題材又好似好似又唔係話即係咁太大腦啦，咁我嗰陣時候甩咗嘅，即係總之有人推介俾我，咁推介都好耐啦，我諗都一兩年前，咁啊叫我睇漫畫，咁香港漫畫就即係我唔知啊，即係我都唔係睇正版啦，即係 touch wood 啦，即係都係網上睇啦，佢個名又唔係咁叫，佢叫沒有咩我沒有存在的街道係嘛，只有我不存在的街道咁樣嘅，即係如果係啦，平時網上睇，咁我甩咗，咁但係我甩嗰啲畫工咧，其實我已經嗰時覺得啲畫工有啲似十四幾少年嘅，即係似菩薩直樹嗰類，咁我見快立又好似會又有大人又有小朋友嘅咁樣，同埋好似小朋友個 part 好長好重嘅，即係好多小朋友戲，好似十四幾少年咁樣，即係好多嘢都關佢童年事，又回復翻童年好多嘢噏咁樣嘅。咁跟住，但係我甩咗，咁啊變咗突然之間發覺套戲迷之時空啊嘛，因為我之上幾個禮拜有幾次你哋都係唔係咁講噶嘛，咁我就及下啦，咁加上又即係有穿 B B 咁樣望一望，喂，發覺原來就係呢套真人版，咁啊即係你知拍得真人版咧，即係代表日本啊一定係受歡迎嘅。咁但係就係啦，咁我堅持就哎呀算啦，我就算啦，橫掂我都冇立過，叫立過漫畫啫，冇睇，咁我就咁叫做冇漫畫。冇動畫嘅經歷，係啦，就借我電影版咁樣，咁純粹叫做一張單入去睇， 冇包袱喎。咁你覺得點？係 啦，咁我想咁樣角度啦，咁所以我就以一個冇包袱嘅角度講。 我就調轉， 睇落 係 啦，冇錯。咁我睇落又覺得，我開頭啊，即係覺得幾好喎，因為我連我即係我冇包袱嘅時候，連個設定我都唔知，我只知佢叫係玩 time 嘅。咁但我連佢究竟喂原來咁玩嘅，無端端咁樣咁樣望個天空太陽，咁又會一個 loop。咁同埋個 loop 咧，佢最正佢唔似話好似 day of 即係 day after tomorrow 咁樣，即係個 loop 翻過去實即係真人固體咁 loop 喎。其實嚴格講，佢係屬於叫精神旅行啊。系啦，佢即系佢变翻细个，但系细个咧佢系有大人嘅意识噶，咁而入咗落去，但系佢讲嘅嘢就变翻由翻佢细个表现出嚟嘅，咁但系佢有个意识同埋记忆同埋知识咧，应该话，咁啊变咗几过瘾，我觉得，即系当然呢个唔系新啦，即系明嘅，即系咁样 做法。全部都系出自一套西片叫做《不拉蝴蝶效 应》。系啦，即系蝴蝶效应，系啦，神作啦呢套神啦，即系玩 time 嚟噶呢套神作啦。咁佢係其實佢都係嘅，即係佢個能力就係咁啦。咁其實個目標其實都係講緊係要翻到過去，就希望係可以改變到未來嘅。即係佢似而家改咗佢，佢又唔係叫平行世界嘅，改咗就改咗啦。咁當佢改咗，就算 even 佢生咗個新嘅未來，嗰條時間軸嘅 keep 住佢得唔得？咁即係不嬲係你當佢去咗佢一路向前行啦，行咗即係行到2008年，當佢一loop 翻過去1983年，咁83年改變咗嘅嘢咧，咁83年就衍生另一條時間啦，咁啊直去，咁而九條嘅照計就唔見咗，即係我嘅理解啊，即係呢個係最基本嘅一個 time loop， 即係 reboot 一個 time 嘅學説咯，即係會衍生一個新嘅宇宙咁啦，你當下，咁我嘅理解咁個設定，咁我由睇覺得喂正正地 OK 喎，咁跟住嗱有穿我就不嬲，即係之前喂其實我啲成 set 係咪有穿啊？我冇記錯。 補習嗰度肯定係啦。 啊，都係係咩？奇蹟補習性係啦，係啦，冇錯。咁點知我都即係睇得多嘅，近期 嗰啲見又。I am Hero 嗰度，日本喪屍 又。係啦，即係啦，即係喪屍末日戰。咁我覺得就即係我唔算特別，即係覺得即係叫做唔中意佢嘅，即係。O K 啦，咁但我又唔及坊間，即係啲人話見到佢做叫曬，咁我話不至於，我叫啊叫啊，即係橋本環奈啲，我真係叫嘅。咁又穿格純普通嘅啫，即係我覺得，即係你話講樣講身材又唔係 top 嗰扎，咁都個水飄啊。 套戲入係 啊，係啊，咁戲入邊咁佢個又係咁咯，咁又佢又扮個。即係叫做陽光氣的送披薩都的人咯，披薩妹咯，係咯，咁啊好陽光，啲嘢好正面，同埋都有時幾主動，即係個性格係好可能係好大無畏啊，有啲傻大姐嗰種感覺嘅，我覺得啊，我唔知同漫畫係咪係咪漫畫都係咁，即係個設定冇變， 唔 係 咁， 我覺得。是好似夾硬嘅陽光嘅，即係如果我睇電影版，我都唔係即係唔係好合理嘅。咁但係算啦，我發覺咁我又唔係特別多。咁但係我睇呢套，我又覺得有穿算就，起碼嗱佢個存在感強過誰叫我英雄嘅，即係喪屍末日戰，即係佢個或者個演技會好啲咯。我個人意見啫，係呢個就咁啊。咁成人條線咁你都知佢會 time loop 去小朋友啊。咁我 amazing 就係哇，日本即係兩個童星，其實唔止兩個童星啊，佢嗰打童星做得好，係啦，即係真係好 top 嘅日本啲童星。即係本身嗰啲童星都靚嘅，即係其實你問我都標誌個樣，佢真係揀咗啲真係 model 樣，大個係都得了嗰啲童星。咁佢被虐待，即係佢正叫女主角啦，係有個即係被即係家暴，被家暴嘅女生，咁同埋嗰女生。佢本身未來係會俾個連環殺手殺咗嘅，咁所以個男主角翻過去就係想改變呢個未來啦。咁、那個女仔又做到嗰種真係虐待又冇乜自信啊，耷低頭啊，好慘。咁但係就有啲位俾男主角講完感動啊，咁跟住最後真係會笑啊。咁即係 touch 噶咯，你問我。咁我男主角又做得好，即係意思小朋友版嘅男主角， 細嗰、那個，同埋佢啲好過眼大嗰、那個。 啊，系啊，系啊，咁咧，其实大嗰、那个阿咩龙也系咪咩咩陈，系啊，咁又系咁嘅啫，系啊，即系你好似佐藤健啊，嗰 个咩佐藤健，教佐藤健好好多， 啊，咁系啊，佐藤健好多，即系我叫近期当代咪又来去呢啲执噶嘛，即系你问我几个都， 出名系呢扎啦， 系啊，即系而且我唔知系咪香港发行，即系凡嗰几个人做嘅戏一定买翻嚟就一定播，咁所以我哋香港就成日睇嚟睇到，而近期都系嗰几个， 龙也 系啦。咁但你問我係咪正呢？嗰幾個我又覺得普通咯。佐藤健最好啦，三個係啊，即係呢個我覺得麻麻啫。咁翻咗過去，咁跟住講咁咯。咁我又覺得我後期我知嘅，我 Tasco 我問咗你我先知，即係我知個比重上佢係應該同原作就唔同啦。即係原作未來就冇咁多戲啊嘛。咁佢電影呢度就會我覺得接近對級啦，即係有啲接近一半一半嗰個份量。咁我冇睇埋個漫畫，我又唔知嘅，所以我就咁睇，我覺得都正常咯，咪跳來跳去，有啲嘢俾你又諗下咁樣咯。咁但係我去到佢叫做最後 end 都接近 ending 啦，四分三啦，咁啊知道埋個連環殺手嘅身份啦，攤埋牌啦，咁跟住佢又喺小朋友嚟計，喺即係嗰陣時嗰個即係你當唔知百幾年啦，咁、那個殺手都知道。揭咗身份，跟住洗咗架车去条河度啊！即系抌咗男主角，即系小朋友男主角啊，系有男主角意识嗰阵时嘅小朋友，就抌咗落个河度嘅。咁佢一抌嗰下就讲佢又 time loop， 就去翻未来咁样。咁、那个未来就系食翻一开头其中一个佢曾经 flashback 嘅位啦。咁嗰啲我话啦，咁我觉得抌之前我都仲理解套戏系 OK 嘅，正常。即係我覺得拍到正常啲攤戲咯，你話好正，我覺得唔算。咁但係又贏咗個僆仔個演繹，咁又佢個故仔其實有趣味嘅，我覺得，因為 loop 嚟 loop 去咁樣，咁亦都即係個手法唔算好高，你問我，同埋係啦，即係電影，即係講緊電影版啦。咁二來就電影版嚟計，我啊覺得就好容易估到邊個兇手咯，即係係啦，即係因為佢 冇曬骨， 佢都 系啦，佢特登有啲近镜，咁又有啲即系好明显有个即系唔应该咁重要嘅角色喺电影嚟计啊，但系佢又好多戏，咁你估到嗰个人咁解啊，梗系嘅凶手咯。OK， 咁所以我又觉得又喺个悬疑做悬念，即系谁是凶手呢个 point 就未必就叫做真系好劲嘅，即系扭 Q 唔正嘅。咁但系叫做一个我觉得合格咯，即系我个人意见啦，合格嘅一套叫又有啲时间嘅片咯。咁但系抌完之后咧，发觉一醒翻就喺医院咧，嗰下我真系呆咗。我睇现场，我喺 MCL 睇嘅，即系德福，直头现场有人跌，真系唔觉。哇！屌咁， 因 为佢嗰啲系啦，因为后屘我同阿 Pasco 你倾偈讲翻，我知道嗰下先得屌啦，屌你俾我如果睇完住，我嗰下开波添，屌有爆谷车出去个银幕度，喂改到咁。咁我睇完就覺得突兀，就我覺得好突兀，就第一我純粹電影嘅觀眾，我覺得佢點解醒咗，佢唔係跟返條探賣，佢醒咗之後佢無端端即係思想超越18年咁樣喎，咁個設定同以往啲完全唔同，即係唔同咗嗰個設定，即係係囉，不嬲玩咪咁玩㗎嘛，玩咗佢抌落河應該係抌落河嗰人，佢条摊摊继续 keep 住佢噶嘛？点样过？咁但系点会抌落河改变咗过去？但系佢又可以超越咗18年嘅生活，咁又冇讲嘅，咁无端端跳翻去未来。 其实佢反而系原本咧就嗰度就跌咗落去之后咧，就奇迹生还就变，反而就变咗植物人，佢就唔系时空旅行翻咗十八年，佢系晕咗昏迷咗18年。咁呢度呢佢就反而呢就真係冇佢唔係暈咗嘅，佢唔知點解咁跟住時間 又冇解釋， 佢冇解釋， 冇錯， 佢 冇解釋就跳 八年做過啲乜嘢又冇講，係啦，咁啊總之就改咗個故仔，原先就係講係昏迷咗嘅，佢係冇佢其實佢嗰度佢話佢自從嗰次之後呢佢已經失去咗呢個超越時空嘅能力， 冇錯，咁佢又冇講嘛。 咁 二來我覺得又當跳上去就好速啦，因為我嘅理解佢個能力得佢有㗎嘛。以往呢佢就算 flashback 去返未來，佢一去到未來嗰下佢就會改變咗，即係因為過去改變咗佢就蝴蝶效應，個未來已經即刻改變㗎嘛。咁呢啲我明嘅。咁但係問題個改變呢，我嘅理解連殺手都會改變㗎嘛。所有人都會改變，呢個世界即係好似圍住阿男主角轉嘅，得男主角有改變前改變後嘅記憶。同埋觀眾啦，即係呢個世界得以兩個人知嘅。咁但係今次咧翻到個過去咧，嗰個兇手咧，完全我都冇影響，佢係完全知道曬所有嘢。個兇手喺個天台同佢攤牌係，個兇手係完全知道佢咩事，又知道佢細個嘅嘢。咁個兇手係獨立嘅存在，佢係唯一第三個人可以有好似有曬所有記憶嘅。咁我呢啲已經唔通。跟住個兇手講講下嘢，無端端攬筆刀出嚟自殺喎。哇好齐咁咁穷凶极恶嘅人，咁就算你俾人督爆咗，咁你佢嘅心理变化咪一系怼冧督你个人，一系如果系佢个心理变化咪应该玩咯，继续玩落去咯。即系如果佢话想挑战嘅，终于有人明白我做啲嘢。 呢个都唔系最奇嘅剧情，跟住先最出奇。 梗系啦，跟住怼完佢之后，跟住后屘无端端啊男主角又唔想佢自杀喎，咁你当然呢啲都可以话少少解释。 就 男主角系啦，想即系想制系制即系法律制裁佢，就唔想佢就咁死，即系可能都明嘅，即系呢个心理变化都佢都冇乜讲，不过我哋自咗补完估啊。咁样有咩纠缠埋一嘢，跟住哇一刀咁样搞掂咗，流晒血就男主角喎。 男主角 唔系个。唔係個兇手喎，跟住係啦，戒咗條頸意外嘅，咁即係糾纏之中一劃咁樣，跟住就然後差落嚟啦，又係咁啊，跟住然後騎條線啦，兇手條線都冇啦，總之即係最後差佬係捉咗兇手，咁然後跟住噏一輪咁樣嗰啲即係英雄定義啊，有啲回憶蒙太奇咁樣，跟住拉歪索咁十年後，咁男主角係啊，男主角喺呢、這個即係無間道嗰個英嗰個英即係嗰個紀律部隊嗰個葬嗰、那個墓地度咁樣，咁啲 friend 啊喺度探佢咁樣，咁啊跟住 ending 完， 咪耗完同埋你講啊， 係我想講，我噏唔到個字， 總之後尾係敗曬嘅，哇！我大佬睇到我真係 係啊， 唔係啊，改曬啫嘛，個 ending 改曬。 系啦，我就后屘我问翻就喂好唔掂，我觉得最后 ending 系，因为我喺未睇漫画，即系我未同 Tusco 倾嘢嗰时候，我唔知道漫画啲结局嘅。咁我净系电影嘅观众入场，我最后就直头皱晒眉头。 点解明明都叫做吓谂住都叫做好评啦，开头我谂住俾五廿几分啦，即系不至于都好劲噶啦，唔系话六廿几，五廿几分咁，但系喂去到最后嗰十分钟啦， 透晒， 直头摧毁，系啦，直头巴黎铁塔拱冧个地基嘅，裂开晒，我睇到哇，即系我直头皱眉头，谂下我系咪会睇漏嘢？点解咁讲？跟住我做乜嘢？无端端喂咁样极速飞，一路哇落雨收柴，咁跟住做咩吓？咩啊？呢、這个大肚套嘅，我大肚咁系咪佢老婆又唔系？跟住吓，跟住做咩上天台？咁死咗吓吓，真系死咗咁样。跟住有钱家属出翻嚟咁啊，当陌生人唔识嘅吓咁样，跟住咁样歪索。喂，咁大佬你即系冇晒嗰种味道咯。咁同埋我后屘听翻佢哋讲，我先知道。咁你个呢、這个古仔就叫做咩嘛？只有我不存在的城市嘛。其实不存在嘅时间就系昏迷嗰十八年啊嘛。 咁呢個其中一個部分咯，即係最初嚟嗰個靚妹自己寫咗篇文，就叫呢個名先嘅，就話想去一個島度生活咁嘅嘢嘅。咁佢後屘就好似係攞翻呢個嘢嚟比喻翻佢，即係呢空白呢十八年咁咯。 啊，呢十八年嘅。 即係其他人就個個有自己嘅人生啊嘛，佢冇。 係係。 但其實都唔重要嘅，呢一個就係啦。咁我覺得最奇怪咧， 個 concept 係 只係呢樣嘢。最尾有阿純咧喺度睇本漫畫書啊，你記唔記得？ 係係啦，跟住係咯，又有個係啦，話佢睇嗰個咩蒙面俠。咁啊，因為佢話因為過去，因為佢過去講真，就因為最後叫抌落河之前嗰刻，即係交代咗就話過去嘅佢咧，叫佢第一次贏咗個連環殺手嘅，因為佢改變咗好多嘢，令到連環殺手比正式嘅過去咧，佢係殺咗幾個人啦，但係落唔到手啦，即係因為咁樣，咁加上啊，因為咁樣嚇走咗個連環殺手嘅應該，咁所以咧就因為佢嘅改變咧，令到條村係和平咗嘅，咁從而因為佢企出嚟。咁佢令到身边嘅朋友都改变咗嘅人生嘅，即係会变咗好積極啊，变咗坚强啊，又好有信念啊咁之类。咁呢个就係嗰个改变囉。咁但係改变咁到佢返返去未来啦，咁自己都改变喎。咁嗱，佢又冇解释到一个 time flash 就去咗未来喎。咁佢未来呢，咁佢已经係一个成功嘅漫画家。咁漫画家入面呢，咁画咩呢，就係画嗰部蒙面侠。咁蒙面侠就系喺电影入边成日见咁，整只手话要即系做嗰一个英雄，咁其实保护身边人，保护我哋个重要嘅嘢咁样。咁但系问题，佢之前已经睇呢个蒙面侠噶啦，咁到最后未来咧，那个蒙面侠系阿男主角画噶咯。 即系嗰个你当即系好似蒙面超人噶啦，咁佢细个就好中意睇呢个咁嘅蒙面超人。 系啊，冇错啊。 但系佢改咗个未来咧，那个蒙面超人系佢画噶。 唔系咯，我阿太就蒙面超人系佢画之余，佢错晒个 timeline。 哦，系咯。呢、這個係最唔可能嗰樣嘢啊，因為你改變，你都係改變後來嘅嘢嘅啫嘛。咁佢翻去嗰陣已經有呢個蒙面超人嘅啦嘛，係咪啊？已經有呢個作品嘅嘛。咁你冇你唔會變咗個蒙面超人佢畫出嚟嘅嘛，係咪？ 咪咯，你真係誇，即係扭到我拗曬頭咯，變咗即係我隻頭我睇唔明嘅，即係你覺得最後 ending 隻頭係即係有筆嘅，我覺得定義為即係同埋佢啊咁講。我又唔明，佢永遠去發動能力嗰個條件啊，喺電影入面做得差。 電影亂咁嚟嘅電影。 係啦，我都唔知佢無端端佢係咪俾人追，佢生命受威脅發動啦。如果係，咁點解最後刀仔鋸佢又冇？咁佢電影係從來冇講過最後話能力嘅消失㗎，係冇提過，所以觀眾唔係 spec 知道佢能力消失。我嘅理解佢應該無限都估 咯。佢冇能力消失，佢仲 冇提過，係冇即係冇提過呢個 point 咯。咁所以最後點解佢冇發動，我就又係解釋唔到。即係喂，要死就死咁樣。咁點解咧？佢以往喂人哋有事，佢都可以發動喎。佢到自己 ending 死咯，打到咁佢點解唔 loop 咯？係啊，你loop多十秒前，咁咪又再咪到時打翻到， 又改變一次個歷史咯，係啊。 系咯，咪咯，咁你蒙 loop 就已經拗頭啦，我拗曬啦。二來就喂，咁以往又會可能係話你話係情緒發動，哇，好悲怆咁咯，咁樣嗰啲啊，唔想阿媽死咁樣發動一次我都明啊。咁佢但係佢又唔係喎，中間無端端又咩跌咗落去，撞到啲水樽又發動一鑊，跟住望上個太陽又發動一鑊咁樣噶嘛，咪咯。咁我覺得發動咁最大鑊就係佢由佢過去醒翻，即係叫飛翻去。 未来嗰下嘅跳动咧，喺未来嘅喺过去嘅发动都差嘅呢套，即系无厘头嘅。有啲位无端端细个开门或者望一望个天空，突然之间咁啊天空拉翻落嚟变翻去2008年。咁因为个发动得咁冇个条件啊，咁一来就系个剧本上你变咗观众就唔紧张啊，因为喂咁你又未讲有啲自圆其说就冇位要砌得好好靓。咁二来就因为咁样跳法咧，咁啊变咗我觉得又，但系跳衰未来佢往往就冇意义喎，因为跳完未来佢都系改变咗少少嘢，但系未完成，咁永远佢又会翻翻去过去再改变，咁啊变咗我觉得有啲自圆其说。 嗱，其实佢嗰、那个呢套戏咧，佢应该系将个原本个漫画版最即系反而做得唔好嘅嘢咧，佢就照做咗出嚟嘅。 明白。 但系个其实我反而主要系睇咗个动画版，漫画版我冇睇晒，我睇咗啲又睇，冇睇啲咁。咁其实佢呢套戏有啲唔好位就系、是、其实跟咗个漫画嘅。咁其实个动画咧就将佢个漫画入边即系有啲甩漏嘅嘢咧就补翻靓嘅。所以其實最好睇咧就係個動畫版嘅，咁你睇翻個動畫版，你會明好多嘅，即係佢每一次發動咧，的確係佢有個好大嘅情緒嘅，因為佢 係啦情緒波動咯， 佢俾人拉咗點樣無端端會突然間又翻翻去咧超越時空？佢其實原本如果睇根據卡通啊，根據個動畫入邊咧，其實嗰時唔係得啲差人嘅，有好多人圍觀嘅，好多人圍觀咧，其實其中一個就係嗰個差人 咯，好似個老師啦，班主任啦，你當係啊，冇錯。 即係佢嗰時未知佢係班主任啦，即係嗰個叫西元先生啦。 冇錯冇錯。 咁佢唔改咗名啊嘛，咁但係佢知道嗰個就係個兇手，咁佢就好唔憤氣之下咧，就話要我要再次翻去，費事俾我翻去，咁嗰下就成大叫嘅，啊咁嗰下就速咁佢又翻去嘅，咁佢係有解釋嘅，其實反而你睇動畫入邊，咁啊我就覺得動畫版本就係應該係咁多個版本，我自己覺得係比較順暢啲。咁但係佢漫畫呢，雖然漫畫當然佢有啲位唔順暢，但係你要原諒佢係原著嗰陣可能佢有啲嘢未諗得咁清楚啦。咁同埋始終佢漫畫啦，佢表達上有啲嘢唔同啦，佢唔係戲嚟㗎嘛，即係你動畫同電影就係好似戲咁嘅影像嚟㗎嘛，佢係圖畫嚟㗎嘛。咁所以個 sequence 有時佢可能有啲嘢係斬開會好啲嘅，佢個表達。但係呢你去到電影時候你應該將佢仔返埋一齊，即係例如就喺第一次佢去嗰、那個交通意外啦，即係要制止嗰個貨車車死嗰個細路仔嗰次啦。咁啊，漫畫入面咧，其實佢係真係咁樣做咗幾次嘅。佢先即係佢 loop 咗幾次嘅。咁但係其實喺個動畫咧，佢一次就已經即係救曬啲人嘅。佢就只係跳咗一次嘅啫。咁啊順好多嘅成件事，即係如果用一個電影嘅角度啊，會順好多。咁但係竟然佢呢一個電影真人版，佢又唔識得咁樣做，佢就反而嗰度就跟到捉嗰個漫畫個唔好嗰啲位。咁但係人哋好嗰啲位咧，佢即係例如個 ending， 佢就自己改咗佢喎。即係我覺得係即係最差勁嘅版本，反而係呢個真人版。咁你以前就會諗，哇！所有嘅版本係應該最靚嘅真人版㗎啦。你以往覺得係咪？即係所有嘅完成度最高。但係而家唔係嘅，而家往往係尤其是日本呢啲改編咧，往往係最差勁嘅真人版，係所以動畫版仲做得好嘅。 係。 系啊，咁呢度我推介翻个动画版俾大家睇啊。嗱，我哋一阵间会讲嘅，好似又仲有几位主持一阵会佢哋睇咗，会讲嘅。 冇错。 咁就有冇补充啊？咁佢 你问我即系总结就即系其实迷之时空就系即系叫做玩 timeline 啦，即系 reboot 啦，即系其实就系、是、你话元祖就 butterfly effect 啦，咁佢个就系即係未來同過去，咁返咗過去顯身咗有個未來，咁但係佢就調返轉，佢又唔係好講好多因果嘅，咁呢套就即係冇話外國嗰隻叫做最後嘅無限 loop 啊，自己都係其中一個未來嘅因比較叫做宿命率入面嘅點樣爭脫嗰種執著就冇嘅，咁呢套調返轉即係個主題先生就講就即係 可能停咗係 啦， 停咗一陣間可能因為我有我撳咗個掣，停咗一陣。好，你講多次，你就喺話咩？ 話，即係我就話呢套佢玩 timeline 得嚟就唔似話 butterfly effect 或者叫外國或者美漫啦，主流講可能就係話個時間就可能你嘅未來嘅，因為你未來嘅果，咁但係原來調翻轉未來嘅果其實就係過去嘅因，咁啊調翻轉未來改變過去，咁而最後有啲無限 loop， 最後可能自己已經係因為自己回到過去嘅呢個樣嘢嘅改變，就導致某啲嘢再發生。 生，而又可能趨向好大鑊嘅。咁以往外國就好興玩呢啲即係因果嘅導致，咁係有少少係即係要突破呢個輪迴，最後解脱咁樣，即係有種比較趨向呢個得少少。咁我覺得呢套嘅好處就佢雖然係咁樣嘅設定，但佢玩就似係好多嘢都係你操縱住。咁佢去到過去，佢係有機會，即係好似上天係俾機會佢不停，佢唔得。有代可以翻到去一鑊，係想佢真係改變未來。咁佢係有種即係取向就啊，其實人定勝天嘅，或者好多嘢都係因為睇你自己個變化啫，你個性格或者你個決定。咁你今次以前行錯咗，其實佢喺呢個故仔入邊係可以 reboot 再行翻啱咁樣。係啦，咁你問我係個正面啲咯。咁同埋佢即係正就佢小朋友有多咁小朋友嗰 part 個戲係。是一來正啦，二來佢嗰度係做到嗰種，即係我覺得真係好似十四幾少年嘅，即係問我覺得好睇嘅十四幾少年啊，即係好實。咁同埋亦都有啲佢菩薩食樹 monster， 即係之前嗰套我唔知道中文叫咩 monster 諗啲。咁 monster 嗰種即係有種追兇啊，有啲身份上，即係小朋友嘅身份同埋大個嘅身份，究竟邊個係對應邊個咧？咁加上係有啲即係小朋友嘅一啲荒誕嘅嘢，咁但係原來。就是很重要的咁样。咁即係我觉得个感觉个风格有呢两套嘅融合囉。咁但係出嚟又我觉得佢玩得几好嘅，即係呢个设定。咁但係就套戏就捉到咁靓嘅设定。咁但係就最后亲手摧毁咗，我觉得即 係 因 为 我唔知失望嘅，我写个名词叫痛心囉，即係觉得啊点解咁好嘅设定俾日本人玩。咁你都有動畫借鑑啦，動畫成功㗎嘛，係咪動畫借。 動畫其實同個電影計劃差唔多同步做嘅啫，其實佢哋都係大家。 哦，明白。咁佢即係變咗動畫真係攞到嗰種轉注嘅感覺喎，電影又唔得。 好嘅嚇，呢、這個。你真係要睇下套動畫，真係。你睇完就知道佢拍得幾差嘅呢套真人版。 係咯，咁所以我又真係，所以你話咁啊，我都會睇翻動畫。即係如果睇完電影，因為我唔想套作品喺我嘅記憶入面就變成即係電影版就得咁差，咁我就即刻要睇翻動畫補完翻。咁我都覺得你問我就呢、這個作品係正嘅，咁但係套戲就 個原作係好嘅，原作好嘅。 係啦，係即係另類得嚟又有啲風格嘅，係啊，撞咗啲新嘢出嚟咁樣，就係、是、咁。 佢真係算係拍爛咗嘅，講呢、這個真。 系啊，冇错。 即系我冇谂过，因为咧，你之前话漫画拍真人版会烂，通常都系啲好科幻啊，火星异种咁。你真系好难拍得好啊嘛，或者你真人做。喂，呢套系佢反而佢个古仔系好人。 系啊， 佢只不过拍出嚟，佢但 系好简单啫嘛，来去去都有啲普通校园嘢咁样。 其实人数系应该更适合过做动画嘅，竟然会输俾套动画，你真系冇。即係輸得冇道理嘅，真係即係 死 啊！呢個真係拍得渣得真係要打我油五指啊！ 冇錯冇錯， 係啊。OK， 咁我哋一陣會繼續講啊，睇下其他人嘅意見啦。好，咁有冇其他嘢？有冇其他嘢？ 你問我就呢個禮拜，即係上個禮拜，雖然我喺台灣啦，但我就其實特登我投完票先飛嘅，我早上十點幾機嘅，咁我跟住就我去到台灣都，即係你問我啊緊張嘅，即係緊張今屆個選舉，咁當然我都好少出，即係睇我嘅人都知我好少，即係我都叫做，因為我都係話即係影評多啦，我唔講。咁但係就我本身都有咁而發咁樣寫啲嘢嘅，今年都咁嗱，我自己就冇乜政治立場。咁但係當然我肯定係反建制啦。你問我就嚇，咁但係就我又唔會有特別有熱普城定點啊，定人民力量啊，定社民聯定咩咁啊？泛民咁，我覺得又不至於俾即係又話唔連泛民都反咁樣，我又唔係咁極端啦。總之我就永遠係反建制嗰邊啦，即係反對派嗰邊。咁我個目的就希望就。開頭就我見就禮拜日我一路去台灣，咁我一落機我就要去台灣，我翻咗 office 先嘅，跟住翻完 office 就 keep 卡，跟住就見客啦，咁跟住後屘我再睇翻，一路 keep 住手機睇，咁但原來去到台灣呢個 IP 唔同咗咧、 哦， 我睇唔到MyTV， 即係我睇唔到 My 落琴， 係啦，佢地區 lock 咗，咁所以我又望唔到任何即係香港嘅 video 嘅新聞嘅，咁我只能靠撳啲 news 嘅 apps， 即係譬如 Now 嘅 app。啊，零一嘅 apps 啊，或者本身熱普城熱血公民嘅 apps 啊，跟住又撳蘋果咁樣，咁我靠呢啲咁樣即係叫做 article 式嘅報導，咁你知 article 式報導一定滯後啊嘛，咁我記得三點幾撳，我發覺就話喂，原來投票率同以往差唔多， 咁我就於是就哇真係出問，咁同期就開始網上都好多人就呼籲大家投票，咁好緊張嘅。咁到後屘我開完會啦，八點幾，咁啊睇翻發覺喂唔係喎，真係高咗喎。咁啊兼開始又話哇，開始又話有啲網站啲人又呼籲人最尾衝落去又有啲嘢，咁我覺得開心。咁我其實望住成件事嘅喺台灣，咁啊到翻到酒店，我開住電腦咁樣又喺度係咁撳，咁我緊張。咁、我个帮都无非希望就话投票率高，睇下可唔可以今年个比率上嗱，我边个做我冇乜政治立场，即系我又唔会话、一定要边个或者啊教主落咗选又唔开心咁，我唔系嗰只嘅。咁但系我希望个政治光谱就真系拉阔咯，即系意思教主喺度又固然喺度，又 B B 都喺度，咁又李卓人喺度，同期又第二啲新嘅人又喺度。咁我唔想做，即係唔想做，真係有人入就有人出，咁就變咗好似真係新舊替換。嗱，我明即係政黨輪替係要新舊替換，咁但係就唔係好似今屆咁極端。即係今屆我覺得個感覺就直頭就以下犯上，即係全部個心態就全部選新人。咁但係喂，你有啲新人真係會爭㗎嘛？咁你即係嗱，係咪咁佢又負經驗咁，得即係啲空談口號咁，究竟嗱做唔做到嘢真係冇人知。咁但係個感覺俾我就係咁，係即係個感覺就係要改，好多人要 change。咁已經最後220万嘅啦，即係叫做投票都接近66%啦，即係最高啦，史上最高。咁但係蘇花出嚟咧，我覺得實情而家搞咁耐啦，唔計功能組別啦，咁佢地區直選咧，反對派多咗一席嘅，即係叫做保住關鍵三分一票數，本來24席噶嘛，咁啊多咗一席。咁之後功能組別有兩席多咗，咁所以最後係 total 叫多三席嘅比以往。咁但係就有啲關鍵嘅嘢，即係譬如何君堯咁，係人都唔想入㗎啦。咁但係最後就即係李卓人同馮檢基，即係你唔好話戒票唔戒票，總之就係又有啲問題咁啊，俾入咗。咁譬如容海恩又係咁樣又入咗。咁你問我就我其實就整體唔開心，即係你問我，即係對於個選舉。咁我又會調翻轉覺得。其实就是已经咁多人落去选，咁又已经有以前你可以赖话资讯唔够，咁呢一个已经系第一就已经系占中后啦，即系叫做社运后阶段占中后，而又已经即系又有社交网站嘅情况底下嘅一个选举啦，咁你占中后已经系好明定义咗立场，好壁垒好分明啦，咁而又有足够四年时间，你就算你话阿叶普成又好，或者你人民力量又好，四年喺社交网站入边不停宣传不停讲，咁已经你好成熟嘅讨论已经网上，咁已经加上资讯又有啦，吓电视又主流媒体嘅报道，咁你话统唔统战啲媒体唔敢讲，咁但系问题起码都会有报道，咁我觉得喺咁资讯咁爆棚嘅情况，而又已经经历咗占中，你已经好明显知道中央嘅立场啦，即系你话电影嚟嘅，好似即系大反派已经出咗嚟啦，都唔使你估啦，即系已经知道系反派啦，只不过就喂你究竟你自己投系投去做反派？为了利益投票反派，定还是你为香港人企出嚟嘅啫？咁我已经去到呢个叫好壁垒分明嘅对垒啦，都冇鬼嘢嘅。OK， 咁当然入边可能有啲手下，你唔知人定鬼啊。咁但系问题你都好明显噶啦，即系个立场好鲜明嘅一次选举。你咁样有220万人投，最后个结果turn out都系咁嘅啫。咁我觉得真系香港个选民，其实同香港观众，我觉得即系以我拉翻落电影嚟讲，其实我会感觉系一样，就系、是。我真係有啲覺得香港選民其實就真係係唔得，太低質素。情正如就係我寫咁多年影評，最後我都係話嗱，我講係普遍香港人啊，即係宏觀講，即係冇話哇鬧完你咁啊，大把香港人勁啦咁樣睇嘢咁樣。咁我覺得香港觀眾一樣喺我心目中就喺咁世界各地嚟比較，香港觀眾係低質素。咁佢香港選民反映到香港觀眾低質素，就係、是、其實佢選來選去咪就係選 brand。其实佢选咩啫？佢都唔睇。 唔系选 band。 网上咁多内容， 唔系 系啊，佢唔选政纲噶，佢唔系选政纲，唔系选往绩，唔系要抡佢究竟？譬如你当系一啲新人啦，佢背后其实有啲 background 噶嘛。你网上求其打几个字，譬如你话清正，你话本文前系有啲即系冇话抹黑啦，即系有啲黑材料。你其实冇人去揾呢啲，最后佢都系选 band。咁啊，由 B B 咪选样咯，咁啊选形象咯，咁又系永远系形象行多于一切嘅一个选举。咁呢个咪其实同电影一样咯，电影咪又系选形象形象啫嘛。你个题材得，即系有啲星嘅，你个包得个包装包得好，冇人会去理解套戏究竟好唔好睇。即系天煞二咁啊，你咪因为个 brand 咯，天煞警啊嘛，咪求其拍天煞二， 出嚟仍然有人覺得好睇喎，仍然鬧我話做乜事你俾咁低分咁，即係鐵十二咁呢啲咪就係即係盲目追求一個形象。咁而嗰種即係你睇到香港觀眾就係睇啲即係最表面而又最嘢，咁同埋表面佢可以投一票去 change 嘅。咁但係問題你睇到香港觀眾就係佢投嗰票 change， 佢都係喺 change 中咧。改變之中係要穩中求變嘅，即係穩中求變即係意思，即係代表佢又其實又係唔係好想有啲啊冇咁激啊咁樣，即係唉冇啊嗰啲好激嘅，葉寶成嗰啲激質滯啦，咁啊又會啊我係變啫，不過佢變我就轉佢，我都係俾油 B B， 我轉佢就俾可能啊小麗老師咁樣，咁你呢啲咁你既然 change， 咁你係咪應該或者你睇多啲咯？咁你知小麗老師又係網上都有啲即係佢嗰個全民退保，其實係真有問題噶嘛，佢其實用緊我哋嘅錢供未來啲人， 重要啊，即 係 唔重要 啊？係啊，咁你咁你呢啲有冇人論？純粹佢個形象，小麗老師夠專業，即係個感覺又即係起碼個辯論嘅辯才 OK 嘅。咁又得咗。咁你即係我覺得真係要反思係呢樣調翻轉，就並不是仲係好似而家網上互相喺度鬥講啊，咁同埋互相又企硬啦，即係葉普成嘅 fans 咁好失望啦，五席入得一席，咁連教主都甩埋，咁佢可能自己就做自己嘢，係咁論述，又係咁抹黑插人哋。咁但我宏觀啲睇啦，即係我又唔係話特別偏幫葉普成，咁但係問題，我覺得佢其實票數唔少啊，佢全港計佢有150,000票，咁其實民主黨都係200,000嘅啫。咁但民主黨入咁多人喎，但係葉普成入得一個，咁其實因為好多票都係叫做嘥咗咯，即係都係高票就落選，咁啲票咪嘥曬咯。咁但你問我葉普成唔係冇支持者，咁你話喂人民力量都唔係冇支持者，咁但係又事實個 brand 係係要揀清靜啊，或者本文前啊，或者香港眾志啊咁樣，咁係啲人係要 sell 形象咯。咁你我 touch 講你譬如香港眾志喂冇喎、啊。佢食來食去就係好似等於啲電影食老本咯，即係就係商學想當年佔中榮耀歸於佢哋咯。咁但係實情你佔中佔旺背後其實好多人啊，咁你佔旺其實好大程度嗰陣時帶頭係要公民同埋社民聯同埋人民力量啊。咁其實同商學叫做出過嚟呼籲咁解啫，即係事實就好多呢啲嘢可以掘落去嘅。咁但係最後香港人又唔記得嘅，冇嘢記得嘅。咁總之佢個印象就你葉普成就不停。好激嘅，搞事嘅，爛仔嘅，咁未必，咁我又覺得又好似真係純印象投票， 咪越嚟越唔講內容㗎啦，就算聽我哋節目都 係一係啦，咁同埋個感覺就係似呢期，因為 hit 就 hit 新人啊嘛，即係個感覺就係話呢期個潮流電影潮流終於係 hit 新星啦。咁而新星就係出咗扎新嘅 young 嘅明星，咁啲其實隻情況同你追 fans， 而家佢哋有 追年齡一樣咯。 講法就話娛樂化，即係由嗱每一樣都娛樂化，你由奧運娛樂化，樣都娛樂化，因為競選都娛樂化咯。遲啲我諗， 冇錯， 不如無線搞啊選舉，最尾咪大家撳手機咪算咯，使乜搞咁複雜啫？ 嗯， 係嘛？不如咁咪罷啦，啲人都係可能選靚女啊咁嘅啫嘛，係嘛？ 係啊，咁變咗你即係我覺得睇到嘅嘢就係咁咯，咁但係講嘅係而家呢條咁嘅時勢喎，即係以前你可以賴就話喂未有時間，或者可能啱啱嗰個情況四年前未有充分論述，但係今次好明顯呢四年睇到係反對派好多時間可以俾你做論述嘅，咁而事實係啦，事實葉普成都成功啊，即係越公民啊 K 跨咁樣好多，咁已經好有空間，好有材料去俾，咁原來實情就係、是、可能。真係有睇嘅就係嗰十零萬或者嗰小眾，大部分嘅人都係你問我都係盲目投票。最大鑊就係佢連個雷動計劃咁都信，即係講緊係嘩有個統計投票。咁呢個情況咪即係等於你信 IMDB， 你如果嗌拍落返電影 ,IMDB 話好睇咪好睇。喂嗰邊成日都係好鬧人，我話有啲西片我話喂唔掂喎，同佢跟住話喂唔係啊，港產你又鬧西片 ，IMDB 話咩78分喎，咁樣咁呢啲講啲嘢咪即係廢到咁， 就乜都有乜分？都係參考嘅其中一個數值啫，唔 係。係啦，咁你唔好信啊嘛，大佬，即係唔係信曬？而家就香港就唔係，哇！真係唔係雷動話乜就乜，明明你係想投，假設你當係投，就算係啊，佢個配票系統都問你，即係當你冇轉立場啦。但問題你明明係想投當泛民啦，但問題就會。因認為我估佢好多票啦，我估佢好多票啦，不如投過冇咁多票啦。咁即係有呢啲明明你係心裏面有個人選，但係就係因為呢個呼籲 或者呢個雷動計劃，咁你可以係咁樣去，即係最後你係會因應話策略性投票，咁呢個字真係好誤導。咁你有咩策略啫？喂，邊個 judge 噶？即係邊個夠膽講最後嗰日係棄李卓人而投邊個邊個？邊個夠膽話啊？唔要快必就唔要黃楊達啦？喂，呢把刀邊個落先？咁你其實你同共產黨同建制派咩分別？ 唔係，即係其實 即係出個咁嘅配票， 容易俾人調動啦。總之 係咯，即係我皇帝嚟喎，咁呢個計劃，咁你話喂佢係你有做統計都知啊，其實佢來去都幾萬人啫嘛。咁佢個雷動計劃入邊，同埋最緊要話佢都自己講話個選舉唔差，個唔差都可能有接近2%+。喂，但係入邊到佢守住最尾末席嗰啲咧，全部政府都係1-2% 啫嘛。咁佢譬如走到新界東，咪見到有5-6個，其實都到個末代嘅，即係有5-6個都係爭緊末席嘅。咁邊個夠膽講話棄邊個？讲唔过你边个，嗰把刀边个落，咪就去阿戴慧婷自己落噶。佢可能中意边个，或者系都系估你个 brand 都唔好咁激噶啦，特登拣啲冇咁激嘅，即系拣啲啊人民力量嗰啲斋拉布嘅算啦，啊冇嘢做，唔爆嘢嘅咁样嗰啲。咁啊咁但系呢把刀边个落先？咁你呢样嘢其实系好有问题。咁但系冇人理。咁最后又系啲人真系见到话唔系喎。哇！雷动话要投边个喎？咁啊投边个啦？咁啊雷动话边个够啊？投啊抗神啦、啊、咁样。喂，大佬你抗神，你普通即系你问我即系 touch wood， 唔好话咩啦，系咪先？唔好话逗号啊。咁喂，好普通料啫。咁点会做票王啊？咁就因为真系雷动计划。啲人 你民主就基于你每一个人都有独立思考先 work 嘅，冇咧根本就多余嘅。 系啦，同埋系你真系民主计划做得好，就因为嗰啲即系选民成熟。 是啊， 真系忠于自己意志投票，而每一个人都系真系谂过自己立场投，咁呢个先体现到民主。咁我咪服气咯，因为我都明嘅，一个城市好多人噶嘛，咁你可能我有50-50/50，即系有啲博弈嘅，就真系靠自由意志。咁但问题而家发觉就扭曲咗喺咁嘅资讯世界，咁你啲人系有嘢你都唔去睇，唔去理，你嘅即系选印象嘅啫。咁样去做民主，其实系未最好 的。即系无论佢投边个都好，如果佢系出于真心而真系佢有。 系啦， 了解過咧， 系啊，系自由嘅，系真系自己考慮源頭嘅，快嘅。 唔 係，但係而家我睇到嘅現象唔係咯，係啊， 呢個先係問題啊。其實講唔耐。 係啦， 唔係話投邊個，投邊個都 OK 嘅。如果你出於你自己嘅。 系啦，系背后咯，即系你原来唔系嘅，原来就系咁简单，系啦，出个咁样所谓调查就可以影响到咁大个大局，而又冇人去 judge 嘅。 其实同睇戏一样噶，佢可能咧系听完咗啲影评啊，或者睇 系啦，情况咪就系咁咯。 其实佢未入场咧，已经判咗呢套戏系好定唔好噶啦。 系啦，冇错，咁同埋又系睇戏睇印形象，睇印象就系话，譬如喂合拍噶嘛，合拍喂乜戏合拍都唔睇，咁其实合拍入边系有正嘢，我成日都话有正嘢噶，都系。少嘅十套合拍，九套唔啱睇，有一套正噶嘛。当我讲嗰套正，多俾人插嘅，喂合拍噶嘛，又系食屎啊你打手咁样。咁跟住荷里活嘅，喂我冇话荷里活唔正，系有正戏，但系亦都有垃圾。调翻转又唔系噶，因为 sell 印象，喂荷里活实正啦，我 都 入去睇。 都有套英皇好嘢啦，系咪？ 咪咯，咁你呢啲咪就系叫做即系进化到咁，咁你仲系咪一个自由意志咧？咁二来就系啦，喂人哋讲乜你做乜，个雷动急到咁，你又冇人会。judge 佢啲人究竟即係有冇選舉有效性啦，個 reliability 啦，咩 reliability 啦，跟住嗰個apply 嗰個咩 limitation， 咁你依啲做統計你要講噶嘛，好多嘢依啲其實網上有嘅，你都唔使話你有咩學識，你肯睇就得噶啦，睇都唔睇，又係選 brand， 咁啱啊，咁即係我見到有咁嘅情況咯，即係你問我，咁 so far 而家槍勾結果不至於話。因为咁样就搞乱档就大败就不至于即都叫做赢咗多三个议席叫做系有寸进嘅。咁而见到就即系新旧轮替政党就做到好似就叫做光武升平好多人都话开心㗎。咁但系我觉得即系好似就有啲叫居安思危唔好话叫居安啦即意思我又唔觉系真系开心咯。即系其实睇到背后系有啲隐忧。即系如果咁嘅情况你当第时一人一票选特首真系会选刘德华㗎。 咁有刘德华都 OK 嘅， 即系如果喂咁啊唔系啊，咁啊刘德华个 brand 啫嘛，喂究竟佢系人系鬼唔知道，我觉得刘德华做真系要做， 其 实 边个做冇乜分别嘅，都系鹦鹉嚟嘅啫嘛。 系咁系，咁你即系你有人有咁样嚟笑嘅，即系有人亦都系咁讲话咩？其实我自由意志噶，因为我嘅立场就是，总之我选反对派。嗱，边个做系冇问题， 你唔好 有人反对就得噶啦。所以我拣啲靓样啲，拣啲后生啲入去顺气啲， 我哋 想俾班老鬼霸住咁样。 人类做啊，净系动物嚟嘅，有一只猫，有一只狗，有只鹦鹉。 你明白嗎？選咗出嚟，起碼你佢幾可愛啊，係咪？佢代表香港咋嘛，佢形象嚟嘅咋嘛，咩所謂啫？咁佢哋鸚鵡咪人哋講乜佢咪講乜咯？咁其實差唔多咋嘛，係咪？使乜揾個人類？唔需要揾個人類做嘅，係咯，係咯。我哋好早之前已經提出過㗎啦，係咯，即係最好嘅解決方法就係唔好揾人類做特首。咁大家就選邊隻貓仔得意啊，邊隻狗仔得意啊，或者邊隻鸚鵡得意啊，總之揾啲唔同嘅動物出嚟啊，咁你睇下， 或者係或者整個好似初音咁咯 ，virtual 特首， 係啦，都得， 係啦，虛擬嘅咁樣， 特首 形象任你變，我哋逢月頭投票，你可以買隻 CD 投你咩形象，你嗰啲期要胡鬚，即係類似。 哦，咁唔會啊，如果嗰啲一定係女嘅，放心啦。 系啊，类似啊。 好啊，喂， 咁啊，总结系咁啦，即系总结一句就话， 系啊，系嘛，宫崎骏冇讲啦，嘛，宫崎骏嗰 个，你话我戏，我都其实有嘢想讲噶，即系你譬如问我，我想快提就六咖啡馆啦， 佢哋等紧啊嘛，点算咧？ 喂，等啊，好啊，喂，咁啊，喂，我少少提就仲有套正嘢，其实呢套啊，我喺飞机上面睇，咁但系就冇乜戏院上，韩国片，有套戏叫做哎呀，我甩咗个网站添，等啦。有套戏叫做 未做嘅，香港未做嘅。 咪就上咗啦，正常上咗。不过咧，因为事实就唔即系嗰个叫咩？嗰个场次好少啊，咁所以排到后啫。咁我而家睇咧就差唔多去到尾嘅，你等等啊，我又唔记得个名啊，我要 look 翻落去睇到个名系啦，流民检察官。佢而家排緊地 No.40， 因為咧上得一場嘅啫。咁咧，但係其實咧，我唔知道之前你有冇睇過韓國入面有兩個明星都喺韓劇成日見嘅。咁其中一個好掰嘅，就去專做啲燥底啊，燥底差佬啊。咁今次去做燥底檢察官。咁上一套就叫做咧，記唔記得一個叫咩燥底師兄山琴富二代有套咁嘅戲 啊？好似係。 我覺得個名好正嘅。咁嗰套我覺得好睇。嗰、那個男主角就做呢個流民嘅叫未當檢察官咯，佢做檢察官得嚟會打反嘅，同埋會即係啲踩界嘅查案。佢就講佢又點樣以下犯上，就要懟要即係背後即係又係嗰啲黑金政治，咁啊牽連好大。咁啊最後咧就嫁禍佢，夾咗佢入賊，即係入咗佢就坐15年監。咁啊講佢入邊咧點樣喺個監倉入邊點樣用有限嘅資源就求救，兼又查案，就兼後屘就控制，即係冇話控制啊，就臣服咗一個奸嘅騙子。即係嗰個騙子又係監躉嚟嘅，咁最後咧幫佢打甩搶咗場官司，咁個騙子出到去現實就幫佢幫救佢，最後點樣逆轉性咁樣咯，即係條橋過癮嘅，即係個感覺有啲似慈上聊一之前我講套咩英雄本色嘅，即係個感覺似，咁有過癮嘅，咁韓國片咁樣，咁陽光氣好重，又有啲笑位咁樣，咁我覺得呢套正咯。系啊，咁但系我睇唔晒，因为我去台湾啫嘛，飞机得嗰个零钟啫嘛，即系连埋都唔知冇一个钟，套戏两个半钟嘅差唔多。咁我去同翻都睇唔晒，所以我唔知叫结局嘅。系啊，但系个人嘅 有 OK 嘅，不过只不过香港又好少，但系好似得一场喎，见到而家。 系啊，但系你揾就揾到嘅，好似 UA Mega Box 有做，系啊，咁但系我觉得都系咯，或者可能系咯，大家支持下。 哦，咁其他啲可能 咁啊嘛，系啦，咁我今日就冇啊，系啦， 因 为宫 崎骏嗰个本来我都想听你讲下， 系啦，冇特别啦，系啦，咁啊，系咁啊，都系寄语啦，希望好电影即系叫应该做个好观众。即系一个高质素嘅观众就去睇好电影，咁就真系享受咯。咁我都亦都希望做一个高质素嘅香港人咯。咁虽然苏花而家已成定局，咁但系未来仲好多好多空间。咁系咯，积极即系你即系 SNS 啊，而家你资讯咁发达，咁即系睇多啲，留心多啲，自己独立思考咯，就唔好即系永远又唔好信晒一边。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要有自己嘅睇法谂法，系咯。唔系无端端嘅，系即系自己搜集多啲即系资料啊，了解多啲， 系啦，冇错， 咁样好啦，咁我要快啲埋其他人入嚟啦。咁我因为我哋一间啲仲会讲多套戏嘅，除咗呢个《迷之时空》，有一套系票房啊直逼日本啊，直逼哥斯拉嘅一套动画，系啊， 咩噶？系咩？有套咩？正嘢噶？哦，我知新海诚嗰套系嘛？ 冇错，我睇咗。 系嘛？新海诚嗰套系嘛？咩？我们的姓氏啊，名字啊，系嘛？ 你的名字啊。 哦，傻傻咯，等你哋讲，我都真系听下你哋讲。 唔系 张学友 嗰 个， 唔系你的名字，我的姓氏，冇后面嗰句，等你的名字啊。 冇咗又有隻歌有嘅。 冇錯。 OK， 一陣一陣我哋會講，咁不過你翻嚟一陣可能要介紹啲美國嘢，今日揾咗個新嘅朋友嚟。 OK， 有高手 ，thank you 曬，好啊，好啊。 OK， 好，唔該曬，不打先。 好，唔該曬你，好，拜拜， 拜拜。系啦，咁咧，而家馬仔咧就同另一位新朋友嚟咗啦，咁啊系啊艾米啊，系啦 ，Hello。 咁啊艾米咧都系有睇開美國漫畫啦，咁啊今日可以同大家講下首先就上個禮拜我哋提及過嘅呢個 X-Men 咧嚟緊有新嘅電影啦，即係已經有啦。咁呢個應該好似香港冇乜人講過嘅，我上禮拜叫提過啦。咁啊有個叫做 New Mutant 嘅。系啦，咁啊延續翻呢個 X-Men 嘅落去，咁啊有翻新嘅變種人，系啦。咁上個禮拜嗰套 Morgan 入邊嗰個嘅女主角咧，就將佢飾演啊鋼人個妹啊，系啦。咁啊其中一個新隊員啦，咁啊或者呢個交俾阿艾米介紹一下呢個咩 New Mutant 係乜東東嚟啊？咁呢個電影計劃係啦。 咁啊其實呢個 New Mutant 咧就已經講到係天啟之後的另外一部嘅Fox 嘅電影啦，咁咧就完全係未出過故事大綱，咁就一路咧就喺度出緊一啲即係人物佢哋會加插啲咩嘅角色入去啦，咁就提到呢個鋼人嘅妹，咁其實咧故事就都未知係要對抗邊一個壞人。咁亦都冇講過話要狼人之後點發展，即係大家都會知道有個Hugh Jackman 咁有個狼人喺度，但係就即係唔知佢去向啦。咁咧就講翻呢個鋼人妹啦。咁其實咧就話即係一個俾惡魔捉過，咁啊係大概係十六七歲嘅時候，咁呢個。這個女仔呢就被人捉了，被一個惡魔的組織捉了，咁去做一個祭獻咁嘅嘢嘅。咁之後呢就話將佢就奉獻俾一個神咁嘅事情啦。咁但係就去到另外一個空間，咁就去祭獻嘅時候呢，咁就植入咗一嚿石入去佢嘅身體入面。咁之後呢就令到佢有異變。咁其實呢一路以嚟呢咁知道有鋼人嘅出現啦，咁但係呢就一路都冇人發現即係去X 教授去搵呢個鋼人嘅時候，一路都冇發現個妹係有異能喎，咁又去到祭獻嘅時候呢就發現咗原來呢個女仔都係有異能嘅，咁但係有咩異能呢，就係可以瞬間轉移好似奇異博士咁有魔法力量啊，咁可以又整到裝甲出嚟啊咁樣嘅。係啦，咁所以呢即係去到一個異空間嘅時候呢，就講佢會身體入面有呢個異能出現啦。咁之後呢呢個係漫畫嘅設定嚟嘅，咁一班嘅 X-Men 呢就入到去呢個異世界去救返呢個女仔咁樣嘅。咁所以呢就非常之奇怪，係呀，漫畫入面嘅設定係咁樣嘅。咁所以可以就奇怪在佢點樣可以加到呢個人物入去我哋嘅電影入面呢，咁就一個問號嚟嘅。咁另外一啲角色咁其實都係一啲新人物啦，即係嗰啲咩 Cannonball 啊呢啲咁嘅，一路都冇出現過喺電影入面。咁就好多嘅角色都係一啲大家冇接觸過嘅人物嚟。 但係新 Spot 係咪有呢？新 Spot 係咪好似有喺嗰個呢個 Future Past 係咪有出過呢？ 新科其實唔係嘅。 有 啊，咁我諗 介紹話喺呢個 Future Past 有出現過，即係未來嗰陣啊，有出過場喎，即係變咗好似成 未來 太陽咁樣嘛，係咪啊？ 嗰個應該火人嚟嘅啫， 佢話 係 新 科 嚟喎，介紹嗰陣係啊。 佢哋係咁講嘅咩？但係我收到我睇翻之後嘅資料係佢一路都係火人嚟嘅喎，唔係新科咁誇張喎。 唔知喎，佢呢度咁講，佢又話已經出過場㗎啦。咁 定係新科係同一個人嚟㗎，係火人。 咁我真係唔知啊。整個表現出嚟就係成個人著咗火嗰個角色咯。係 啊 係 啊。 系啦，咁佢就話嗰時嗰個係新 spot 嚟㗎啦，已經咁樣。咁但係當然佢又唔一定同一個人做啦，因為嗰個係未來版啊嘛，即係老人版啊嘛。咁而家就可能揾另一個做嘅咁樣。咁呢個唔知有咗演員未嘅，係啦。咁就你話嗰個咧叫做頭先提過嗰、那個叫做咩 Canon Ball 係嘛？ 嚇！ 係啦，咁呢個有咩人嚟嘅咧？ 呢、這個其實係一個，其實一個男人嚟嘅，但係我又唔係好清楚佢係做啲咩。咁其實呢個似係一啲似一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服裝，穿住一個好奇怪嘅衣著嘅人嚟。 好似話佢同阿 K 寶係 friend 嚟嘅咧，呢、這個 K 寶好似係，好似係，好似係。係 咯。 即係佢哋有啲 crossover 嘅時候，佢可以出場咁樣啦。 即 係 佢 比較熟嘅。 係咪未來翻嚟嘅咧？咁如果咁講啫，真係唔係好清楚啊。 咁啊，唔係好知喎，好似係啦。 咁樣，咁跟住有一個好似紅番妹咁個叫咩 Marriage 係咪係嘛？咩人嚟嘅呢個人？ 呢、這個又唔好熟悉嘅人嚟嘅，其實我一路睇嘅真係即係比較熟悉嘅就係嗰啲咁嘅雷射眼啦，咁就一路去到呢、這個夜行俠係咪叫夜行俠咧 ？Nightcrawler 嗰個惡魔咁嘅造型嗰、那個識得瞬間轉嗰個人。 但佢呢度就唔係講呢班啊，呢一 team 咁已經唔講啦，係啦，就係、是、已經唔講，已經去到一啲我都唔係好清楚一啲嘅 X-Men。 佢反而咧，而家最緊要係有一個咧，我上禮拜講過啦，係只狗啊，只狗啊， 嗯、 但係嗰只狗原來係人，佢可以完全變成狗啦，或者中間嘅狗人狀態，但係女嚟喎，原來我以為係男人，原來係女仔嚟嘅，係啊， 嗯， 咁佢就話揾咗呢個 Game of Thrones 入邊呢個叫做咩咧？係咪叫馬 Christine 唔知咩嘅？ 唔係嗰個演員啊，演員叫馬 斯 威廉啊，係啊，即係嗰個喺《驚慄風》入邊有個好似僆 仔 啲嘅個樣係啦，咁就做呢個咩狗人嘅，咁原來女嚟嘅，我成日以為係仔嚟嘅，咁所以變咗隻狗，係可能 Scooby Doo 啊，原來女 ，OK， 叫做咩叫 Wolf Span 啊 ，Wolf Span 咁樣係啊，咁樣咁嘅人，佢又著衫㗎，佢人狗人嗰陣有著衫，但佢變咗狗嗰陣唔使著衫嘅，成只狗咁喎，即係直情 exactly 一隻狗嚟喎變咗。咁有個咁嘅角色係啦，咁其實呢兩個女角先係暫時比較 confirm 嘅，好似係，其他演員就好似未，即係意思嗰啲新角未，咁但係就話係咪好似話 X 教授啦，即係呢個後生版 X 教授啦，同埋啱啱出過場個新嗰個 Storm 啦，都會有嘅，而家話係啦，會有翻嘅。 嗯，係啦，咁其實再講多啲咧，其實呢、這個 New Mutant 呢、這個漫畫入邊咧，其實已經。出現過好多次 Deadpool， 咁其實就可以諗下加 Deadpool 入去啊，我覺得 咁樣 ，OK， 哦，但係 Deadpool 自己好似又唔想喎，係 啊， 係啊，佢又反而同翻佢阿鋼人哋自己嗰添，去得 X 教授度得開門都係得兩個人啊嘛，佢話 係 就係咁啦。啊，咁有冇特別？其實因為暫時就唔係太多資料嘅，因為事實上呢個只係話有個電影計劃，咁就叫做其實都係得咁多嘅啫。而家我哋見到網上嘅係啦，咁就有個咁嘅計劃啦，嚟緊就新嘅 X-Men 嘅電影，咁啊冇乜詳細啦。OK， 咁啊好似有排都未做嘅，有冇個期嘅咧？而家 係冇嘅，冇故事大綱，冇期， 冇期。OK， 總之就有個咁嘅電影計劃嚟嘅啫。嗱，隨時改動啊！即都嗰兩個女仔都隨時改動嘅，有話係咁話啫，點解個係啦？佢哋都唔係話即一定 100% 係 firm 曬佢哋做咁嘅，係啦。咁好咁啊，介紹住咁多先啦。呢一 part 因為始終係係啦，純粹新資料係啦。好咁啊，食翻上禮拜即係冇俾到嘅資料啫。好啦，咁我哋主菜都未出，主菜我哋反而想講下呢個 Doctor Strange 嘅奇異博士嘅介紹下，係啦。系啦，咁嗱，咁嚟緊奇異博士嗰個電影啊，其實有知道啲乜嘢咧？會唔會嗱？因為我都知道又有個前度漫畫出咗啦，不過當然未必一定有關嘅，寫前度漫畫講啲嘢可能冇乜關係啊。咁有冇泄漏啲咩蛛絲馬跡？知道有啲乜嘢咧？有冇咧？ 嚇！咁其實嗰個前度咧就講去到其實已經好，我諗應該就喺我哋熟悉嘅電影《英雄內戰》入邊。 期間發生添㗎喇，因為其實都、哦、即係大家都要知道係其實獨立電影還獨立電影之前嘅事呢，個時間線一路咁走落去，咁就呢度呢就講到佢即係有四大金剛啦喺 Ancient One 嘅身邊，咁、嗯、就一路就會講話有黑暗嘅力量，有魔法力量，咁、嗯、就一路就以為係之前呢、這個雷神二嘅黑暗精靈嘅出現喎，咁、嗯、其實如果大家知道嘅話，其實喺第二集雷神咧，呢、這個黑暗精靈又係死咗啦，一下收皮咁樣嘅。咁咧之後就出現咗喺呢個天空，即係紐約嘅上空度咧，就搞啊唔係倫敦嘅上空就搞到烏煙瘴氣咁嘅時候咧，咁就之後嗰個女仔又唔見咗咯，咁就一路都唔知發生咩事，咁又派咗啲四大金剛去揾啦。咁其中有一個角色咧就叫做卡西納斯嘅。這個呢就將會是這個電影入面最主要的反派來的啦。咁、哦、這個呢就是重點，這個人物呢就是一個重點來的。咁就亦都是在這個故事這個前導故事入面呢就由一個好人，由一個幫助 Ancient One 去調查的人呢就變咗反抗 Ancient One， 因為覺得佢自己keep 住自己嘅能力唔肯教佢哋呀，咁就覺得佢係一個壞人嘅，覺得 Ancient One 呢個古老嘅魔法師呀，最強嘅魔法師呀，係一個壞人嚟嘅，咁所以呢佢就決定用一啲手段去就征服世界，或者係代替 Ancient One 嘅地位咁樣啦。 咁暫時睇到係咁入面睇個預告唔係你講呢個係即係同阿奇異博士係師兄弟嗰、那個，定係呢個係另一個嚟㗎？呢、這個 係啦，呢個就係、是、即係窿曬眼嗰個咯。係。咁似係召喚緊一樣嘢嘅。咁其實我睇啦，咁見到佢第一段預告同埋第二段預告入面，其實兩段預告夾埋出嚟嘅結論咧，我個人咧就見到佢似係召喚緊一個更加古老嘅生物㗎啦。其實已經如果係即係喺 CGI 入面先至會做到嘅一個惡魔啦。呢、這個惡魔叫做多媽姆，亦都係 Doctor Strange 故事入面最強大嘅一個敵人嚟嘅。 哇、哦！即係會出埋㗎，今次套電影。 其實呢這個是我推測啦，咁但係喺呢個 casting 嗰個表入面呢，其實係有幾個人物，其實兩個啦係有名但係冇角色名㗎喎，即係空懸空咗嘅，咁一路都好多嘅呢個思想空間俾大家俾觀眾。 即係你知有演員做但係唔知佢做咩角色你知。 係啦，咁其他已經出曬喎，係有兩個冇出嘅啫。 Okay.即係有隱藏人物。 嗯。咁另外其實可以講下嘅就係、是、即係呢個咁仲有個半月到喎，好似係呢個 Doctor Strange 其實咩玩咩呢，同以前嘅Marvel 電影有咩唔同呢，其實就開始轉型就玩下魔法，咁大家可以睇嘅就係可以睇多啲佢用魔法嘅時候一個地方扭曲呢個時空啊，或者係一啲即係會比較叫做我哋華麗嘅，已經超越咗佢Marvel 一路以嚟用科技去改變一個局面嘅情況，咁就好多嘢都已經可以好似佢咁講唔 make sense 㗎啦，咁樣 即係有個精神世界嘅嘢開始講 嘅。係啦係啦， 咁係的確係，我睇嗰啲即係啲城市咁扭大咁，好似玩緊咩呀，即係 Matrix 或者嗰時嗰個咩咩 前面。Inception 嗰時。 係啦係啦，嗰啲咁嘅 feel 嘛。咁幾正㗎的確係啦。幾正㗎。咁但係呢我哋之前呢，如果記得呢，喺呢個美國隊長第二集呢，其實佢哋有提過呢個 Doctor Strange 㗎喎。咁即係話如果呢度 Doctor Strange 而家至講佢去學法，即係可能其實呢個係講返之前㗎喎，如果係咁樣嗰個時間。 嗯，其實就提過嘅，咁其實嗰陣時提咧，佢喺報紙入邊嘅提嘅嗰個敘述咧，其實講佢其實仲係一個一個叫做腦神經外科醫生嘅啫，那個 title 仲係。 奇怪，咁點解佢哋話要即係要射咗佢咧？咁如果既然佢一射嗰啲，全部都係啲。都是啲超人嚟嘅喎，佢嗰時即係話瞄準 嘅。唔係，其實佢嗰陣時嗰個報道咧，其實係嗰個雷射點解要襲擊佢咧？咁就原因就係佢個追擊目標咧，就係、是、一啲有 potential 嘅人嘅啫。咁、就咁啱就可以就指中咗佢，咁啊大即係一個彩蛋啦嗰陣時就當，咁啊估唔到依家出嚟嘅、哦。 即係就唔係話嗰時已經佢已經係 Doctor Strange， 即係已經變咗能力 ，OK？ 哦，咁啊真係要到時開估啊！即係因為你全部估嘅，因為嗰陣時套戲未做啊嘛，係咯，就蛛絲馬跡就嘗試組織翻啲嘢，係啦，咁樣。OK， 咁樣咁有咩大家要？認識先嘅咧，嗱，因為其實大家真係都唔認識嘅 ，Doctor Strange 係幾陌生嘅，講真呢個人物對大咁有咩可以淺顯淺咁入門介紹？因為我哋之後可以陸續去講啦，因為仲有時間啦，係咯，咁仲有好幾個禮拜，我可以陸續講。咁有咩先介紹咗俾大家聽先咧？要咩要一定要知嘅先睇 Doctor Strange？ 睇 Doctor Strange 要知咁就梗係呢個福爾摩斯啦，咁啊呢個新福爾摩斯真係不得了。咁其實係啊個演員真係不得了，咁其實一路都有睇開佢嘅電影嘅朋友都唔會即係覺得佢會有咩挑剔㗎。咁既然有一個咁大牌嘅演員入到嚟呢個 Marvel 世界咧、嗯，就即係代表住咧要改朝換代咁滯㗎啦，我認為。咁點解咁講呢，即係你可能你知道 Tony Stark 其實即係有部分演員都可能會冇咗一啲合約㗎喇嘅規條，咁一路簽約啊一路續拍啊， 即 其實真係好驚 客串演出喎，會係 喇。係喇係喇，咁就未來真係好驚啊 Tony Stark 即係有一日雲演㗎嘛。 係 喇。咁真係最有機會呢就真係呢個 Doctor Strange 啦。 喂，但係佢話會演落去嘅喎，佢都係暫時就係簽咗呢部啫。 係啊，所以都係值得期待啦，我就認為。咁、好啦，講一下呢、這個奇異博士呢個人物先啦，少少嚟。咁其實呢個故事就會講翻啊 ，Doctor Strange 咁嘅一個腦神經外科嘅醫生嚟嘅啦。咁細細個已經好出類拔萃嘅啦。咁之後就撞咗車啦，其實喺預告入面都話佢撞咗車，之後就隻手又傷曬，咁之後就冇辦法去再醫到人啦，咁就於是乎呢就去到一個故事入面呢，首先分清楚漫畫呢就講西藏嘅，咁依家呢就搞咗去尼泊爾，咁就去搵一個叫 Ancient One 嘅人。咁呢個可以講下咧，就係點解無端端由一個西藏去到尼泊爾咯？咁咧就係因為美國咧，一路以嚟咧都會話，我唔可以得失中國嘅觀眾啦。一嚟又，第二咧就係唔想談及到呢個政治嘅內容。咁其實咧，之後一路講起咧，就要講埋這個 Iron Man 第三集，在中國呢就不知道一個禮拜就已經八億幾的，咁就真係覺得哇呢、這個真係中國一個肥豬肉喎，咁於是乎呢就由一個 Ancient One 呢，由一個男人住在西藏的，咁呢就改咗去在電影入面呢就去到尼泊爾，而且又找一個女人來演，咁啊，呢個係一個幾特別嘅地方啦。我覺得即係大家要知道，其實 Ancient One 咧，其實係一個阿伯嚟嘅，而唔係並唔係一個光頭嘅女人嚟嘅，喺個故事入邊就係咁樣啦。咁呢度少少地又俾住大家啲小資料先咧。咁啊， 介紹下佢嗰個所謂佢嗰個世界咧，即係佢有嗰個咩組織叫咩鬼嘢啊？即係佢嗰個派啲人嚟查嘢嗰個咧，係咪咩叫咩 Master of the Mystic Arts 嗰個係咩嚟嘅咧？ 哦， 其實咧嗰、那個只不過係一個一個啊、由 Ancient One 去派出嘅一個派出嘅一個組織嚟嘅，咁咧入邊咧其實有兩個咧都唔係好熟悉嘅人，咁另外一個咧就叫做阿王啦。咁阿王咧就係、是、一路以嚟係 Ancient One 嘅徒弟啦。其實佢哋四個都係一個 Ancient One 嘅徒弟嚟嘅，咁但係就比較出類拔萃。咁所以咧其中一個就叫阿王，另外一個就卡西納斯。咁其實卡西納斯都並唔係即係呢個電影入面嘅反派，其實都唔係最主要，都唔係屬於 Ancient One 嘅徒弟，已經係叫做Baron Mordo， 即係嗰個黑人男人嘅徒弟嚟㗎啦。咁係啦，但係呢因為呢呢、這個黑人徒弟呢、這個 Baron Mordo 呢其實係 Ancient One 嘅最得力助手，咁又冇入到去呢個魔法師嗰個組織入面。咁就一路淨係匿喺呢個Ancient One 嘅左右，咁就一路保護住呢個 Ancient One。咁之後呢個卡西納斯就代替咗佢好多地位，即係幫佢做好多嘢。咁一路以嚟呢其實好多時候都係Baron Mordo 去處理身邊Ancient One 身邊嘅事務，咁另外一啲嘅魔法師就各自出去幫佢做一啲好似雷神盾局咁嘅工作，即係調查一下一啲超神秘嘅魔法嘢啦，係啦。 哦，咁如果你講即係話呢個最大家反而要最認識係呢個卡西納斯呢個角色喎，反而係。 咁其實呢個角色咧就係講係 Baron Mordo， 即係呢個黑人嘅徒弟嚟嘅，咁由佢好人變到去做一個壞人咧，咁嘅情況就係因為呢個前度嘅故事啦，咁啊引發到佢去由好人變到去壞人嘅。 咁樣 係啦，咁啊搞到咧呢、這個 Baron Mordo 咧，其實咧見到電影入邊 Baron Mordo 其實已經係即係有啲。又唔左又唔右咁，即係又唔好又唔奸咁樣，其實去到後期就會見到呢個情況嘅。咁所以都值得大家去諗下，其實 Baron Mordo 會唔會係一開頭係一個好人，去到見到卡西納斯可以將即係有一個擁有一個強大嘅魔法力量嘅時候，就變咗做一個壞人呢，呢個亦都係真係值得係商榷嘅。 OK， 好。咁啊睇啦，係啦，咁當然咧，大家都唔係咁熟悉啦，對呢個作品真係大家都，我都成日啲動畫度見過佢，咁成日話好勁嘅，咁攞本魔法書出嚟，乜都做到嘅，咁Doctor Strange我對佢印象就係咁啦，即係超勁嘅一個角色，但我又唔覺得佢係超人嚟喎，因為佢唔係超能力嚟噶嘛，佢真係魔法嚟嘅咁樣，即係佢唔係打拳頭交嘅，個重點係咁樣。OK， 好，咁或者我哋交代少少先啦，咁之後可以慢慢再介紹。喂，嗰個馬仔有冇嘢想講下？ 嚇，唔係好熟嘅，因為唐晴立過下同阿蜘蛛俠好似都幾 friend 嘅，我就知道佢。 係，即係喺啲動畫入邊啊。 係啊，佢揾我去幫手，跟住都幾 friend 咁。 係 ，OK， 即係好，咁啊係呢個角色的確大家唔係話好非常熟悉嘅。係，好，咁啊都期待一下啦。咁啊下個月啊有啦，係咪？Doctor Strange 嘅電影，好啦，咁啊，係咪講完呢個啦？所以我咪轉講翻咩嘅咯？嗰、那個迷之時空啊，係嘛？ 係， 翻翻嚟迷之時空啊，係啦，係咁啊，有咩想講啊？呢、這個關於迷之時空啊，即係其實我哋反而想講一個原本個動畫，即係嗰個只有我不存在的城市，係啦，係咯。嗱咁呢個啊艾米有睇翻啦，係咯，即係艾米就未睇到真人版套戲係嘛？ 未啊，未睇啊，嗰套電影又未睇。 唔緊要啊，咁你有 動畫睇 嘅。哇，咁你覺得如何嘅咧？其實睇完 動畫，其實真係其實我覺得比起其他嘅日本動畫，真係令到我吸，即係好吸引我嘅。首先就個故事咧，其實真係好吊人咯。一路以嚟咧，即係未接觸過可以一個令到有心機去追落去嘅一路電。嘅動畫咁樣可以講啦，即係個故事線咧，其實真係收得好埋，即係嗰個背後嗰個兇手啊， 係啦，個動畫版的確係嘅，係啊，個真人版唔係露曬啊嘛，係咯。 嗯。咁啊，真係好吸引啊！ 動畫你 係 未必會估到嘅，的確係。 嗯， 唔緊要，其實好耐嘅動畫，你之前講過，唔怕穿橋啊，講埋阿 Sir 啊嘛，個阿 Sir 係嗰個班阿 Sir 嘅啫，就係個班主任就係個兇手啊嘛，即係佢一路嘅男主角，細個嗰陣，即係就算佢而家有大人嘅意識，但係智慧都好啦，佢都覺得呢個阿 Sir 係一個正義嘅朋友嚟嘅，佢一路都覺得係啦。咁但係到佢最後發現呢個阿 Sir 係真兇嗰陣咧，佢話其實點解佢會？會咁都睇漏眼嘅呢，因為佢話一早就見過啲即係佢未來跳躍返嚟㗎嘛，咁佢睇過啲差佬原來有曾經懷疑過呢個 Sir， 但係點解佢都唔肯去相信，點解佢會 ignore 咗呢個可能性呢，咁可能佢真係太過希望有個爸爸，佢有解釋係即係佢咪好似一個父親咁嘅形象嘛，係囉，咁佢有解過呢樣嘢，即係就變咗佢有個盲點，就冇諗過呢個 Sir 係有可能係兇手，咁啊咁其實佢有好多位有解返囉，即係嗰個其實個動畫版係反而係冇咩反駁㗎喎，就唔係好似個真人版咁囉，係啦。 咪始終係即係電視版嘅啲集數可以呢描寫多啲喎。 咁呢個係係嘅，呢個係嘅。但佢講呢啲描寫係用對白一句㗎喎。唔係講緊話佢有個情節㗎喎。咁呢啲咁嘅一句半句對白其實你一個真人版唔會嘥你幾秒㗎喎。 咪又係呢啲收得唔好嘅趕工去求其即係去剪嘢咁剪埋一碟都冇執返靚仔咁。 係呀好唔靚仔㗎個真人版真係。即係頭先我哋同北打講就都講到好多㗎，即係其實都主要嗰個真人版呢，佢係有啲唔好嘅位置，其實佢係直將嗰個漫畫版嗰度照搬。即係有啲唔好嘅位置照搬。 冇執過㗎。 佢唔好嘅呢又冇執過，但係呢佢人個好嘅結果呢佢成個改咗人。 佢要唔同㗎嘛，可能為咗。 佢個真人版其實佢冇佢唔係昏迷咗18年㗎，佢係真係好似正常佢超越時空咁呢，佢一咁返返現代㗎。咁係直接跳返去佢開頭嗰場車禍㗎。係佢咁樣㗎喎。咁即係好古怪啦，即係呢樣嘢係咪，就同佢原本嗰個漫畫動畫其實都係話佢昏迷咗18年，佢醒返已經唔記得咗自己有呢個能力咁樣㗎嘛，佢慢慢先記得返㗎嘛，同埋慢慢先記得返嗰個阿 Sir 其實兇手呢樣嘢㗎嘛。咁其實就後面仲會有一個，即係雖然佢返咗現代之後嗰段都唔係好長呀，即係你動畫嚟講佢唔算好長呀，好似都係最尾嗰兩集係咪，好冇記錯係呀。咁但係佢起碼都有返一個調查過程啦，有搵返已經長大咗嘅佢嗰班朋友仔啦，即係嗰個做咗律師㗎，即係嗰個平時細個好型嘅，好似成個偵探咁，即係好有頭腦嗰、那個。咁嗰個大個咗真係做咗律師㗎。咁其實佢哋係有互相有俾過啲情報啊，咁樣。咁其實都變咗，其實後面仲有一段嘅戲啦，咁同埋同阿 Sir 對決啦，有呢啲嘢。咁同埋最重要就係佢係贏曬㗎嘛，最尾個男主角係咯。咁贏曬過返普通生活嘅時候，佢又去識返嗰個披薩妹㗎嘛，即係喺橋底下，即係有機會去再溝過佢咁。咁係咁樣完場，但竟然嗰個真人版係衰到最尾整死咗個男主角，跟住係拜山嚟完場咁樣。咁我唔知呀，即係呢個佢到底點樣去改呀，係咪即係為咗唔同而唔同呢？ 咪佢又咪想可以催淚啲㗎嘛。 催淚啲呀， 系啊，佢系咪个主角死咗啊嘛？有啲人最中意啊嘛， 想跟翻呢个不得 有一个 good end 去到一个坏嘅 ending。 其实佢咪想跟翻呢个蝴蝶效应咧，即系佢想讲佢最尾系唔存在咧，嚟成全其他人咧。 吓、啊，都有少少好似想，即系佢觉得咁样震撼啲喎。佢真系 嗱，如果喺《不得翻二》一套戏入边系嘅，但系佢呢套戏我感觉就系有啲戆居啊。唔係，同埋佢唔係自愿嘛，佢唔係話自己整死自己嘛，佢係俾人戒頸即係嗰度好有啲吓咁樣你睇到唔係呀，咁同埋點解佢唔嗰下冇跳返轉頭嘅嗰、那個時間， 嗯， 係囉，唔知喎，佢又冇喎，咁就死咗，咁就成件事有啲即係個結局係真係差啲囉，如果以個真人版嚟講係囉，咁但係即係特別係相對大家都改編啦，咁、那個動畫版係成功好多好多好多，係。 嗯。 係。 好多時真人版佢都係咁樣㗎喎。 我 即係佢可能為咗佢要改到唔同呢，同埋佢即係整啲嘢佢可能為咗同嗰啲 漫画版或者动画版唔同，佢特登自己谂个结局出嚟。 但系你平时讲嗰啲改得咁劲嗰啲，系嗰啲比较啲题材会比较虚幻嗰啲噶嘛？即系如果你觉呢个题材其实都系一个属于一个侦探故事啫，不过佢加咗呢个超越时空嘅情节啫嘛。其实好人嘅古仔咧，其实呢啲好少改到咁劲噶。 嗯，唔系佢多数我觉得其实系佢嗰个。原著未做晒佢自己諗個故個結局出嚟就好多嘅，好日本嗰邊 係咁就會，咁但呢度好明顯唔係啦，呢度係咪咁咁嗱，我諗佢應該完咗㗎啦，佢做咗個漫畫已經，咁啊我諗唔止啦，因為個漫畫直接出埋呢、這個外傳㗎啦，咁應該原著一定完咗啦。 嗯。 係囉，咁外傳就講返呢個男主角呢昏迷咗18年啦，佢班朋友嘅事囉。 嗯。 係啊。即原來佢哋各自都有佢哋一個長大嗰個過程嘅奮鬥啊，咁樣，咁佢就叫做好似叫做只有我不存在啲城市 R E 咁嘅，即好似係咁，即多咗 R E 呢個字嘅好似。咁就我話暫時我未揾到嗰個漫畫睇法，嗰個純粹得漫畫嘅啫。係啊，咁啊講佢嗰時瞓喺醫院嗰陣，班朋友點樣去照顧佢啊？點樣籌集啲去籌款啊咁樣嘅。咁啊，係感人嘅，本身嗰個故事本來，咁但係個真人版唔知道，可能我始終睇過動畫先啦，即係好差嘅感覺睇嗰陣。 又關唔關啊？藤原龍也事？ 唔係，都唔係嘅，因為我都 OK 啊，有孫駕巡呢套戲我都唔覺得佢唔 OK。 係呢套戲，即係連令到佢都 OK 嘅。 冇錯，唔係即係冇乜好演啊，其實本來阿披薩妹呢個角色咧。唔係話咁女主角㗎，即係佢喺度咋嘛，但佢唔係咁女主角㗎。 嗯，都係喺度，佢喺度唔係唔關咩呀。 即係我覺得佢唔係個安慰獎嚟㗎咋嘛，唔係咩。 我係咁本身佢出咗出嚟咁有個人喺度咁我感覺上唔係話成件事 鍾意 主要我唔係關佢事呀。 你唔覺得佢鍾意嗰個細路女多啲㗎咩？ 佢應該我可能睇係有童話版嚟。 係咪呢艾米覺得呢 佢咯，其實佢一路以嚟，其實 披薩妹都唔好關事啫嘛，咁啊一路都係講佢細個暗戀個對象啫嘛，拖住個被虐待嗰個女仔噶嘛，其實真係有啲奇怪 嘅。唔知佢初初就冇感覺嘅，佢初初就係想改變件事，但我覺得佢好似慢慢滋生咗啲感情出嚟咁噶嘛。咁其實嗰個靚妹亦都其實係咁多年都係等佢㗎，不過後面等得太多年，結果先嫁咗俾嗰個女人型啫嘛。 咁啊抱住個女出嚟啦， 係咯，即係佢嗰個都唔係嫁咗好耐嘅啫，嗰個係即係都係好嘅兩年嘅事嚟嘅啫嘛。咁等唔到佢都要嫁人㗎，係咪咁佢一世都唔醒喎，可能係咪先？即係對佢嚟講係嘛？咁佢咪嫁咗俾嗰個即係細個係女人型咯？即係其實都應該係俾人殺埋嘅。 其實是披薩妹咪第二選擇嚟嘅，其實 唔係其實咁嘅，佢大致上就喺現代咧，因為披薩妹有幫過佢啊嘛。佢初初對披薩妹乜嘢感覺都冇嘅，就係一個好煩嘅同事咁嘅啫嚇。咁啊，但係佢後屘賴咗嘢啦，咁佢時空轉移完翻翻嚟，就繼續俾差佬周啊嘛。咁啊，披薩妹就收埋佢喺佢屋企啊嘛。咁啊，結果就搞到那個阿 Sir 啦，即係後屘改名叫西元啦，就去放火想燒死埋阿披薩妹啊嘛，咁變咗佢咪好似覺得即係先至覺得有啲即係同個披薩妹開始建立有少少感覺咁啦，咁同埋個披薩妹又話點，即係佢問個披薩妹點解你會咁信我呢，你唔覺得我有可能真係自己殺死自己老母咩咁？咁佢就話佢又講咗少少過去嘅，就話原來個披薩妹細個咧就話佢阿爸都俾人屈過話偷嘢。咁連佢阿媽都唔信佢，咁但佢後屘就離咗婚走咗，但佢阿媽後屘好後悔嘅，咁所以佢就話咧，佢以後就要即係話要即係唔即係佢話要相信人咁咯，佢願意相信人咁樣咯。咁當然佢唔係立亂相信嘅，咁佢話佢以一路認識嘅嗰個男主角，佢咁佢之前又去過佢屋企又剩咗嘛，佢又同過佢阿媽一齊食飯噶嘛，佢唔係話就係同事嚟噶嘛，佢覺得個男主角點會殺死自己阿媽咧？咁冇可能，咁佢就變咗。佢有個咁嘅少少嘅背景交代嘅，咁但係個男主角嗰刻已經覺得佢就係想再次改變歷史，佢就一嚟就救返曬佢朋友，救返佢阿媽唔使死，同埋唔想呢、這個即係而家有孫駕巡飾演呢個披薩妹再捲入呢件事。佢所以佢嗰個動畫版佢直情呢嗰下同佢道別㗎嘛，即係好似佢喺另一個時空佢應該唔會再認識得佢，佢都知道。即係如果改變咗個時空係咪先，應該佢可能佢都唔會去嗰度做披薩，唔會咁佢都知道。咁佢成係講話再見嘅，同佢即係佢自己講。咁所以你睇嗰陣佢係 冇諗過見返佢㗎啦。咁但係佢後屘即係解決曬所有事之後，咁多年後佢先至又喺條橋底撞返佢，咁嗰度先引返起佢少少，即係佢淨係喊嘅，最屘見返佢嗰陣，即係又見得返呢個人咁樣，咁可以重新即係開始佢嘅關係咁。咁嗰度先至有好似佢想追佢咁樣啫嘛，因為佢乜都冇曬啦嘛，佢成個人生十八年空白㗎嘛，即係如果佢係即係昏迷咁醒返呢個版本，係咯，係咯，咁嗰個細路女又大個咗，又嫁俾個 friend， 咁佢咪乜都冇曬？ 係， 即係食白果可以講係嘛？咁我咪執翻個 Pizza 妹啦。咁 Pizza 妹嘅角色係咁嘅啫，即係佢有感謝呢個 Pizza 妹，係相信佢呢樣嘢嘅。係，咁但係其實都係好輕嘅咯，呢個角色。即係我覺得呢個角色，你咪即係一路睇高達咧，咪好輕咧。個男主角身邊有條女嘅，但係個男主角永遠都唔中意佢嘅。系嘛？即系你初代咪阿宝咪成个美美咪跟住咯，系嘛？ 系， 系咯。咁但系嗰个美美后屘都跟咗个强仔啦，系咪？冇阿宝自己中意恋母啊嘛，少少都中意嗰啲其他女啊嘛，啊都冇中意过呢个美美噶。咁其实有好多呢啲高达嘅故事都几兴执个咁嘅女喺度。咁我成日觉得佢呢个女权咪差唔多系呢啲。系咯，咁你点能够话呢个系女主角呢咁样系，即系你睇高达，你唔会觉得美美系女主角啫，系咪？ 如果加美柚系阿花园丽噶 啦。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但明明啊，加美柚成日谂住阿科啊，谂住其他嗰啲好多噶嘛。 系啊， 即系好猛鬼噶嘛，嗰啲女全部。系咯，后屘佢揸住只耳声炒埋人，炒埋阿咩斯洛哥度，唔系嗰啲女出晒嚟咯。 咪成扎女啊嘛， 全部死晒啊，大佬。咁反而嗰个花园丽就唔重要咁噶嘛，好似系嘛？ 唔系临尾咪变咗嚟， 佢照顾佢咯， 照顾佢啊，负责。 好咗啦，已经最尾系咯。咁你变咗咪系啦，冇错，咪就系花园丽呢角色咯。咁你话佢咪女主角啊？唔系，咁花园丽个感觉女主角啲，但系美美你真系唔觉得系女主角嚟嘅。 嗯， 系咪？美美你真系唔觉得嘅，因为佢喺个男度，就算早日男里面嘅人，你都会谂下马西先嘅。 系 系啊，你唔会觉得阿美美嘅系咁阿美美已经系自己都知自己冇行嗰只嘅，你知道系咩？ 嗯， 咁所以变咗你呢啲角色系算唔算女主角咧？即系我做个比喻啫，用第一作品啦。咁竟然揾阿有村架纯嚟做，佢就要将佢捉到变成女主角，呢个 夹扭佢 系啦，夹扭佢。即系呢度咧，如果你谂啊，呢度我们会飞嘅话咧，咁啊就因为我有杨千嬅，有林海峰，咪嗰三个靓仔靓妹唔识噶，不如嗰几个少啲戏。整重啲戲俾阿楊千嬅睇啦，咁即係有少少咁囉。咁係咁就唔好睇啦，咪先？嗰個古仔明明就係講佢哋讀書嗰陣嗰段先係主線嚟㗎嘛。即係好似正如呢一套戲《超越時空》就係佢係細路仔嗰段戲都係長好長㗎。係 啊，係啊，正常係佢成日細路仔嗰時間㗎嘛。 係咪因為大家都明㗎，因為你睇返嗰啲時空嘅故事呢，咪即係 Back to the Future 咁。咪你 係，所以佢阿媽老豆嗰段時間最長啊！ 即係你點解喺現代長啲啫？梗係去咗第二個時代長啲㗎啦，係咪先？呢啲好正常。咁我就覺得啲為你有少少個比重上咧，係為咗佢哋係明星咧，所以就咁樣就咗啦。我覺得佢有少少。 係，咁咪變咗 Back to the Future 咪佢條女出得好少咗啊 ？Back to the Future 阿 Michael 房係 咯，係哦，佢條女成個哇大佬真係我都唔記咗係咩樣㗎得。 唔係就轉咗人做嘅一二集，佢唔同 人 做 嘅。哎呀，我都唔知添。我睇佢阿媽嘅嗰時係。 係咯，就變咗翻咗佢阿媽即係女主角嗰個。 次次都係翻去佢阿媽變翻後生女好正啊嘛，係咯。佢媽即係女主角啊嘛，係咯。咁所以你點會係嗰個所謂佢個女朋友嗰個位嗰、那個位嗰、那個位其實有啲故事就係嗰個先唔係女主角嚟啊？咁變咗我覺得佢呢套戲咪捉錯用神啊？咁 anyway 啦，咁其實我又好讚賞嗰兩個小朋友嘅演出㗎，咁佢哋演出好過兩個大人，你講真。 嗯。 我覺得 Even 好過有村架純。 嗯。 有村架純呢套戲入面，我覺得佢好無可奈何呢，喺度成日做埋啲即係嗌你喂望住我望下我呢咁嘅嘢㗎，佢成日做啲好奇怪嘅動作㗎喺度。 即係寫唔到咩佢嗰個角色有咩做啊。 是啊，佢其實個漫畫入面佢都未至於會成日做啲奇怪嘢㗎，佢呢度專登成日做啲奇怪嘢奇怪表情嘅等你喂睇下我啊喂我喺度啊咁㗎。咁而呢套戲入面嘅有村架純呢呢度真人版呢哇佢成日扎喺個頭呢嘩塊面仲肥過肥面啊劉佩月。係啊，咁就只隻腳好啲，因為佢喺日本妹嚟講佢又叫武羅伯腳，咁係咁嘅啫。咁可能所以咪成日穿短裙短褲啦呢套戲入面。係咁嘅啫。咁大家中唔中意呢咁樣咁即係我就算我 OK 有孫亞純我都覺得係 即係錯咗位囉，係囉係囉。唔係你成日影住佢又好睇㗎嘛，即係你成日因為你啲遊戲好演㗎㗎。佢個角色今日虛幾虛㗎，係呀。都變咗我覺得咁即係浪費咗個原作囉。咁嗰個艾米講下你有冇對個動畫再有咩想再講下有冇？ 其實冇乜嘅，其實有啲想講嘅就係、是、其實即係成個故事真係好吸引嘅啫。咁啊、另外其實幾奇怪就係、是、即係最尾喺橋底見翻啊 P 三妹嗰陣時候，突然之間又有出現過藍蝴蝶喎。咁啊，其實係會即係會唔會有機會可以再繼續落去咧？咁我有啲想 咁。時空跳躍咁樣。 係啦，咁啊故事可以繼續落去，咁我睇耐啲啊可以。 係啦， 咁我啊有個咁嘅感覺嘅啫。 個動畫就每一次有藍蝴蝶發光，藍蝴蝶出現嘅，但個真人版係冇呢啲嘢。 嗯。 係啦，咁啊喺表達上嗰樣嘢、意象上，甚至乎唔好講呢啲真係奇怪位。就算平時嗰個煮飯啊、拍煮飯呢一樣嘢，都係動畫做得好啲咯。即係咪係咪差？你話你真人拍煮飯輸俾人哋動畫？即係佢喺度點樣點火啊、洗菜啊、煮嘢嗰啲，會好仔細喎。你睇個動畫係咪？切切切切切。喂，個真人版求其影兩下話，原來有酸甲醇連切豬肉都唔識啊，咁啊算噶咯，轉頭食緊嘢噶咯。即係係、哎、呀，大佬喂，你即係呢啲位都輸俾動畫，冇得講啊。咁啊，可能因為動畫原因就成日影好多呢啲街景啊、設嘢啊呢啲嘢嘅，增加嗰個生活真實感啊嘛。咁啊，可能佢咪覺得因為個真人版唔使呢啲嘢咯，係咪啊？我唔知啊，係啊。咁但係我 唔知， 感覺就走個樣咯，成件事係咯，係啊。 咁係值得，我覺得有啲失望嘅就係即係見到啊電影就真係唔係。即撇除咗兩個男女主角之外，就即係啲小朋友好似個氣氛又好似唔好足咁樣啦。即係整個故事一路都係講小朋友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佢縮咗咯，將佢哋即係佢有做曬佢要做嘅嘢，但係全部好似縮短咗咁咯。即係好似、即係其實你講一個好長嘅時間，但係你可以個畫面好快就講完噶嘛。 可以剪咗片咁咯， 即係 佢跳咗去做咗要做嘅嘢，即係交代完之後又去下場。 即係咧，佢做大人嗰段戲咧就做到足嘅，即係你同睇動畫一樣做咁多嘅。但係咧做細路仔嗰度咧，佢就將佢全部就加速嘅，即係咁咯。 嗯， 係咯。咁我嚇咁樣，咁其實佢好睇啫，因為佢講佢好耐變翻細個嗰段故仔啫。 嚇、 啊！咁啊變咗唔知啊，我覺得係嘥咗咯，的確係啊。咁啊，呢個係咪都要對比翻呢個 EU 超時任務或者呢個咩不收益 effect 咧？咁啊，馬仔講少少啦。 咁樣唔係，其實條橋都係呢啲嘢嘅。 係，即係精神時間旅行、心理時間。 哈哈，都係咁樣，即係可以跳下，即係自己肉身啦，即係個。 係咪要 跳下自己？ 下呢種唔係叫做 time loop 呢樣嘢啫。 呢啲唔係啊，要混死咗一度時間係咁重複先係 time loop 啊。 即係每一次都係喺嗰個鐘數醒返嘅，即係好似阿 Tom Cruise 嗰度就係 time loop 啦，嗰度啊咩義空戰士就係 time loop 啦，係咪？ 係囉、 啊。係啦。咁你 back to the future， 咁你係自己可以選擇跳去邊個時間，即係總之每次可以跳去唔同時間，當然有時可以你鍾意返返同一時間都得，嗰啲就唔係叫 time loop 啦，係咪？ 佢第二集都返咗去第一集，佢要見到自己嗰個時間嘅。 即係佢見到自己上次返去嗰次㗎嘛，有 係啊，嗰次喎，係咯，佢攞緊本嘢㗎嘛，要 咁唔係 time loop 啦，係咪？咁呢個 time travel 嘅啫，其實有啲分別嘅，係啦。咁同埋呢個精神上旅行同時間旅行又有啲唔同啊。精神上你個精神去咗，你入咗自己入翻去當年自己個身體入邊㗎嘛。 係 咪好似 hero 上面有肥仔咧，係成個人真係去咗超越時間啊嘛，係啦。咁而呢樣嘢我哋一陣會講另一套戲仲犀利，佢唔止係返咗去第二個時間，仲入咗第二個人身體啲。呢個一陣講嘅，一陣講嗰度新海誠嗰度。咁其實點解今日諗住講埋嗰度就係原來都有啲嘢楞到嘅，同呢套呢套咁樣唔係啲時空。 都係精神時間旅行。 其實都係精神時間旅行嘅一種嚟嘅，你可以咁理解。就唔係靈魂調轉嘅其實。如果咁講係。即係平時我哋睇嗰個片咧，你會覺得 係 靈 魂，唔係就係齋靈魂話靈魂調轉咯。如果你要係要話靈魂調轉嘅話就 係啦。咁佢其實只係精神上旅行，再加埋調轉埋個人， 係啊， 唔係入咗自己身體走去人哋個身體調轉咗啊咁樣玩。咁一陣會講係啦。咁點啊？咁對比翻到底如何咧？嗱，喺個香港改編就叫 EU 啦。咁原裝嗰套叫做 蝴蝶效應啦。咁其實回答你之前咧，其實仲有套叫《死亡幻覺》咧，先係最早玩《星辰戰旅行》嘅。咁就呢套又唔係咁多人睇過，即係有隻兔仔怪咁嗰套，係反而蝴蝶效應咧，應該係最多人即係去睇過同埋改編嘅。即係而家呢啲所有嘅改編版咧，即係無論呢套又好啦，或者 EU 又好啦，即係呢套《迷之時空》又好，即係其實都係你都話佢基於Butterfly Effect 呢套電影去改編嘅，我覺得 系咁，我记好似《Butterfly Effect》有三集嘅，咁但系其实第一集先系咩嘅啫。 我当然啦，系二三我冇睇晒，睇好似唔好睇嘅感觉。 第二集我冇睇，第三集我就其实都系咁，但系第三集变咗讲系佢救，即系点讲咧？系佢救咗个妹，反而系令到老豆老母死咗，跟住之后个妹原来谂系黐线噶嘛。 哦，即系又系越改越衰嘅个世界。 唔系，其实佢改系冇嘢，系原来发觉后屘系佢个妹都可以跳嘅。 哦，即 系 又系有咁嘅能力嘅。 系啊，有咁嘅能力嘅。咁但系佢妹又系黐咗线咧，中意咗佢。 吓、 啊？咁逢亲黐亲埋佢嗰啲人或者查呢件事，即系佢其实佢个妹杀咗佢条女啊嘛，本身。 吓、 啊？系啊，跟住佢黐亲埋佢啲人或者查呢件事的人咧，佢又杀，即系咪连环系咁死晒啲人，跟住咪啲罪名好似表屈咗佢度咁样。 以为咁样？ 系、啊，跟住最尾系即系最尾将佢查到系佢妹整嘅，即系佢妹原来黐线嘅，咁佢最尾咪再跳跃，跟住翻咗去救佢妹嗰阵时，细个火烛嗰时就到门就 lock 住，等佢妹出唔到嚟，等烧死佢妹咯，要 即系反而冇救佢妹。 系啊， 咁但系佢妹喺原先即系第一次嗰个时空系做咩？系细个已经死咗噶。 系啊，即系最早嗰阵时候本身正常系死咗，佢系跳跃咗一次救翻佢妹，就令到老豆老母死咗。 即系原来个妹系有问题嘅， 跟住又变咗佢个妹话咩？因为救咗佢之后，过啦，即系中意咗个阿哥，跟住黐线，跟住逢亲埋亲佢阿哥啲女咧就要杀啦嘛。 咁但系如果佢个妹自己都有咩能力，佢嗰时点解自己唔跳跃？ 哦，咁唔知道可能未醒过啊，即系佢本身最早嗰阵时咁讲咯。 哦，咁佢要点样先可以跳跃噶？又要睇日记啊，定系点样嘅咧？佢系点样嘅嗰个版本？ 呢、這个版本我好模糊，因为我快睇我唔记得咗。 哦 ，OK，OK，、okay, okay, 因为原先个版本系佢读自己日记嗰阵就会令佢唤醒翻佢啲记忆嗰阵，佢就会跳跃噶嘛。 哈哈，咁如果第一集嗰个就好着重嗰件事系为咗 唔同人物嚟，大家唔知佢讲乜，唔同故事唔同人物嘅，其实 OK。 哈哈，咁第一集嗰阵时都系艾斯顿古查嗰个角色系，即系本身想，即系佢近时成日讲佢细个成日唔知自己做乜嘅。 系。 咁佢后尾先知道大咗之后，后尾就系其实佢自己翻咗自己度，咁咪佢细个嗰阵时冇咗段时间啲记忆咯。 哦， 跟住佢咪即系为咗，即系其实佢老豆都系咁嘅，佢嗰阵时讲话，但系佢老豆好似话啲人当佢黐线定咩咁啊，要困住佢变咗清散嘅咁嘅。 系啊系啊，精神病院呢样嘅。 吓，咁佢咪因为好似系为咗佢条女嗰啲。即系改想改好啲咁咪翻去整咯，跟住点知咪越整越衰咯。 系啊系啊，即系越改越衰嘅嗰时，即系嗰、那 个系啊。跟住就原本系炸死，好似炸死个 邻居 个女人定咩嘅，佢搵个炸弹打人嚟信箱啊嘛。 系咯，摆个唔知劲爆发炮仗定咩咁嘅嘢啊。 哈哈，唔知炸到个细路死咗定咩嘅，跟住佢后屘喺度整嘅，佢自己想阻止一样，变咗炸咗自己，变咗断手定断脚啊！ 断手断脚系， 系咯，即系佢越整越衰咁咯。 系啦系啦，总之越改越衰，系啦。咁最屘佢就决定就系、是，原来佢唔存在咧，嗰、那个时空先系最好嘅咁样。 系咁啊，系咯，呢个系一张碟版，又系最屘系自己搵条磁带勒死自己。 系啦，翻去个胎嗰阵系。 咁嗰陣時睇呢套，因為佢好集中同埋到第一次即係咁樣玩咧，就好震撼嘅。 佢啲人一抄嗰個，通常係抄嗰個原本個結局多啲，就係佢冇識過個女仔。 嚇、啊！即係如果佢上戲院嗰陣時個版本就係佢最尾完全唔去嗰度，即係唔識嗰條女就冇事喎，條女反而。係 啊，冇認翻佢咁樣咁變咗嗰個就係而家啲人抄嗰、那個，因為你而家佢嗰啲呢啲版本都係咁啦，係咪？即係都係好似唔識，即係冇有個愛情嗰樣嘢可以玩嘛，因為係咯。 哈哈， 系咯系咯，咁成日同呢个爱情线掹上少少关系啦。你知日本好中意将呢啲系啦，咁你镇港嗰套《山海城》都系啦，系咯。喂，咁好啦，咁呢个仲有冇嘢想讲啊？系咯，艾米有冇嘢想讲啊？如果唔系，我哋又接一接阿新尼入嚟嘅要。艾米嗰边有冇嘢想再补充？ 冇乜啦。 嗯，好啦。 嗯，其 嗯。 冇啦冇啦冇啦。 好嘅，好唔紧要啦。咁下个礼拜我哋可以继续又同大家继续讲下，系咪？睇睇有冇啲美漫嘢，或者睇下 Doctor Strange 都可以嘅，睇下冇啲再同大家可以再介绍下，好唔好啊？又唔一定就系讲 Doctor Strange 啊，咁其实仲有好多角色我哋都系未识噶嘛，系咪？ 冇错冇错。 系啦，咁而家有啲朋友都有兴趣嘅，即系再认识多啲关于呢个超级英雄嘅嘢，系咪？系啊，好啦，咁啊唔该晒阿艾米先，系啦。 好， 之后再约阿艾米同大家再继续讲啊。 嗯，好， 好啦，咁啊唔该晒艾米，好，拜拜， 拜拜。 系啦，咁而家 Sunny 都上埋嚟啦，咁啊第一 Sunny 同阿马仔啊，咁我哋要讲今个礼拜，其实反而呢套先系重头要讲喎。系啊，咁啊又一原来一套咧就计呢个真哥斯拉就咧，哇，竟然有另一套咧就直逼上嚟嘅一套，而家系叫做排紧第二系咪咧？定唔系喎？好似已经系冠军喎，系咪唔通过咗哥斯拉头已经？系啊，咁啊就系乜嘢咧？就系、呢个新海诚嘅一套动画吓，咁啊叫你的名字吓，就冇我的姓氏嘅，冇后边嗰度嘅，有人加料吓。就咁叫你的名字嘅啫 ，OK？ 咁呢個咧就話香港咧都買咗噶啦，但就未有正式嘅上映期啦。但台灣就已經鐵定係十月會上。咁啊，好勁呢套嘢，話個票房咧喺幾多日話？即係十日係嘛？十日啊，已經有38億啊，係贏嚇，唔係乜，但都好勁啊，但都好勁。咁佢話直情係風魔而家日本嘅即係。即係一啲嘅後生嗰群啦，咁啊好多人睇完咧都不斷去談論呢套戲啊，咁啊叫朋友睇啊，咁所以好犀利話個升勢。咁你話咧衝破呢個60億英係一定得咁樣，咁啊好犀利啊！因為你哥斯拉嘅咧，你用咁大成本咁多人做係咪啫？咁你拍出嚟有咁嘅成果，當然都係好嘢。哇！呢套其實相對啊動畫嚟嘅啫嘛，動畫咁佢應該未去到宮崎駿哋嗰啲咁嘅搞幾年嗰啲咁嘅咩啩？我估唔知啊，因為未去到咁嘅級數啊，照計。喂，咁就以佢嗰個嘅而家嗰個票房咧，就真係大家係哇擘大個口啊睇到，係啦。咁當然亦係因為咁咧，華語呢邊啲人先會咁多人講啫，佢都係講錢嘅中意嚇，即係唔係咁嘅票房啲人，亦都唔會話咁想睇呢套戲，我相信嚇。因為以往新海誠咧啲戲咧香港都會做，但係未至於話好多人話想睇啊。你甚至言葉之庭咧，連我興趣都唔大。因為佢嗰度冇科幻嘅，其實嚇，咁就好彩咧。今次呢套就有啦，呢套嘅即係你的名字啊，咁就其實有少少咧，好似攞翻新海誠好多套以前嘅動畫啦，咁又加咗一啲新嘢啦，咁啊砌咗套就全即係 full length 嘅一個電影。咁今次呢套咧，我初初都唔係咁大興趣嘅，睇完個畫頭啊，因為好愛情故事啊，之後成日搭地鐵咁嗰啲，即係嗰啲咧，咪又係佢以前好幾套都做過噶嘛，不過我咪又係呢啲嘢咁樣。咁啊，但系啊，讲到咁劲，睇下啦。咁哇，点一睇咧，就真系唔同嘅一出嘢，系啦。咁不如交俾大家谈论下啦，好嘛？ 嗯。 唔使讲，由讲个古仔嘅，讲下得嘅，系关于咩嘅呢个古仔？马仔讲啦，关于咩？ 哦，系啊。喂，个古仔系讲，你开头睇会觉得系，即系个即系好似突然间个男女好似调转咗咁啊，但系佢又冇影另外一边做乜嘅， 个 灵魂调转嘅。 以前有好几套动画或者真人都拍过 啊，好多都有啊，阿桂正和啲我啲短片都有呢啲故仔嘅。 好似唔系港产片都拍过嘅啫。 吓，唔记得咗，好多嗰阵时系好兴嘅。 好兴嘅，冇错， 系啊。咁佢开头就系咁啦，咁但系佢个即讲出嚟嗰个手法就。即系 O K 嘅，佢冇影另外一边发生咩事嘅，即时 即系影完一边先影另一边嘅。 哈哈，咁佢都系用个女主角嗰个时点，即系佢想，即系喺自己嘅肉身同埋过咗男仔肉身咁做一次咁嘅。 系啊， 咁跟住之后先解开话，其实系调转咗咁先影对方嘅。 系啦，系啦，系啦。 吓，咁其实即系虽然啲题材又唔系新，但系佢讲出嚟嗰个就吸引你睇咯。 嗯，个讲古仔方法有啲唔同系。 哈哈，即係佢吸引到你一路追落去發生咩事囉。咁佢後面仲有件大事就係、是、個隕石嗰度呢，跟住再有嘢搞咁樣，跟住你睇落去要一路件事件好似好大咁樣，跟住又要解決佢呀咁樣嗰啲。 係啦，要救返成個事呀。 係呀，咁你變咗係即係睇上嚟你係套嘢會即係你如果當開頭當愛情片睇咁你又會吸引到你，跟住後面你再加呢個大事咁你又會覺得緊張呀，咁又追落去想緊撳夠到呀咁。 係啦，即係情你 more you expect 啊，即係你初諗住聽緊愛情故仔啫，即係玩嘢啫，男女調轉身啦，你睇過啦，誒唔係喎，一路哇一路咦原來又有啲嘢咁，佢又一路俾到你呢套戲係嘛？ 係啊，跟住又有咧，佢有啲大到嗰啲，即係佢開頭又講個女主角原來喺嗰個鎮入邊，即係佢阿老豆啊選鎮長嘅。 係啊係啊係啊。 哈哈，咁佢講嗰啲即係啲人，即係佢老豆點樣喺度拉票嚇，又係呢啲嘢。 有呢啲。 係啊，跟住揾啲社長出嚟，有啲票俾曬你嗰啲咧。 有呢啲啊，早啲上喺呢套戲。 係有呢啲嘢，跟住同埋又講佢哋，即係佢啲後生一輩嗰啲又覺得呢度個鎮乜都冇啊，想走嗰啲咯。 係啊。佢講到個鎮好衰嘅，又話咩一間 cafe 都冇嘛，跟住佢嗰個 係啊， 哇！我哋去 cafe 度，咦有 cafe 咩？我哋咁結果原來佢真係汽水機隔離咧，揾咗公園凳坐喺度啊！呢個 cafe， 所以後尾啊，應該係阿男主角咧就幫佢哋揼咗一張即係、一張好啲嘅台凳凳啊，咁樣即係扮一個 cafe 咁樣。 後尾係嘅，有咁嘅場面㗎。 但佢係用女仔嗰個身嚟做嘅。 系啊， 系，因为佢只可以用嗰个女仔个身先可以喺嗰条村噶嘛。 系咯，跟住系咯，跟住就同埋佢喺度，即系啲人喺度讲是非嗰阵时候，特登凶喺度凶啲人啊。 系， 即系同佢平时好唔同嘅，同埋咪运动好醒噶嘛，变咗突然间。 系啊， 即系佢上身呢样嘢咧，佢做嗰个 different 就做得好好嘅，好多人系赞咧，佢系好，即系佢都唔使讲，你一睇佢行为，即系哦，而家系边个嚟？而家系嗰个女， 系 啦 系啦， 你哋个仔系嗰个女，你睇得出嘅。即係好明顯， 係個男仔喺個女主角身嗰陣時，咪擘曬鼻咁啊，坐喺度。 係啊，好似好豪放咁噶嘛，係 咯。係咯。 咁嗰個 跟住個女仔好女仔嘅，就唔好似有啲港女咁嘅。 女人型咁樣嘅，真係好搞笑。咁佢又做得幾好喎。咁佢一嚟個畫面同埋帶個配音亦都做得好喎。咁啊， 係 木龍之介就配嗰個男仔嘅。咁佢又要一時又要扮到女人型，一時又要好 man 咁樣嘅。咁啊，嗰個女我就唔識啦，但都係啲新進嘅女星，靚女嚟喎。即係佢唔係配音員嚟喎，又係明星嚟喎。咁我唔識啦嚇，個樣幾靚嘅。咁啊，好似甚至係咪有阿長澤正美配佢嗰個佢 打工嗰個前輩， 聽嗰個前輩係，即係個男主角 嗰、 好似係 中意嗰個。 係啊，咁啊，其實成棚呢個即係主角陣啲人，好似都係明星嚟嘅，就唔係話得男女主角。咁佢哋都話佢哋今次啲佢哋即係以明星陣去做，但係班人係冇甩㗎囉，即係你會驚㗎，日本都會驚㗎，都唔係未試過甩㗎，即係雖然話日本啲演員通常啲演技都好過香港，但係都你始終唔係專業嘅配音員㗎嘛，咁但係佢話今次佢哋係做得好好 囉，咁起碼你聽即係佢啲聲係 OK 囉 ，OK 嘅， 即係唔會唔夾個人㗎嘛，定？ 馬仔就話佢嗰個女主角講嘢怪怪啫，我懷疑佢專登嘅，因為佢好似想專登講到佢有啲鄉下啲口音啊， 啲地區佢嗰啲係咯，佢唔同嗰啲有啲唔同嘅音㗎嘛，日本 係。佢係啊，冇錯，你關東關西都係分別㗎嘛，佢有時專登扮嘅，係啊，咁可能你咪可能會覺得佢怪啲咯。佢有講過套戲入面，佢有提過話點解啲口音咁，佢有講過。所以可能嗰度係專登做嘅，可能唔係嗰個配音員有個嘅問題，嗰個專登做出嚟嘅，呢個可能係嚇。咁作畫又靚啦，因為其實好似係話都係以前宮崎駿啲班底嘅人走出嚟做嘅。 哦，佢作畫監都係宮崎駿嗰個吉卜力嗰啲人嚟。 係啦，係啦，係啦。咁啊，人設啊，咁亦都幾靚喎。今次啲人設，即係但上次《炎業之庭》啲樣我嫌硬咗少少嘅。今次呢個就唔同啦，就變翻啲好卡通樣。咁同埋咧，今次咧佢係玩咗一啲咧叫電腦嘅技巧啦。咁但係佢又唔係話 3D model 跟住 2D render 嗰種，佢係直情係將嗰啲畫咗嘅景，即係例如佢影佢間房㗎嘛。咁佢四縫牆都係畫嘅，咁但係佢就將個畫嗰四縫牆 key 落去嗰一個空間度，咁佢咪可以轉咯嗰間房係嘛？ 係，即係一個 CG 上高再貼咗佢畫上。 冇錯，嗰啲車都係嘅。咁佢就唔係話整架 CG 嘅車，佢啲車係畫咗啲，即係嗰個 skin 係畫嘅，就冚上去，佢咁樣玩。咁佢就呢個有少少係即係將宮崎駿嚟嗰種用 CG 方式再發揚光大咁咧。其實宮崎駿嚟都係用嘅，咁佢玩景都有用嘅。咁佢咁樣玩法就宮崎駿都有做。宮崎駿就成日堅持個人要 2D 咯。咁啊呢度咧，我見佢有時做比較難做嘅動作，例如個巫女，即係個女裝巫女嚟，佢跳嗰個舞嗰陣咧。我覺得其實佢 3D 嚟，即係應該係 3D model， 但係佢係做得好自然嘅喎。 係啊，自己動好靚啊，佢嗰個。 係啊，好靚啊！你即係你睇，肯定唔係畫，你睇佢唔係畫，因為知佢冇可能畫得咁仔細。但係咧， 佢唔似係飛機㗎喎。好靚係咪？好靚做得係咪？ 係佢成套嘢個景同埋啲嘢係好靚嘅。 好嘢、 啊。即係個人同埋啲動作啲都好靚。 佢就算嗱你個隕石跌落嚟佢都好靚喎，佢跌得真係好靚喎。即係佢講到嘩呢個係奇景，你真係覺得係奇景㗎。即係佢表達到出嚟㗎。 嗯， 系，系啊，咁呢啲一切都系好值得大家入场欣赏一下啦，即系从动画制作方面又好，个故事嗱，虽然故事佢就将好多唔同以往嘅故事砌埋嘅啫，即系呢个 time 点讲，佢唔系 time loop 啦，即系我哋想讲就系精神世界旅行啦，咁又调转埋灵魂啦，唔知精神世界旅行啦，调转埋灵魂啦，咁又玩呢、這个要救翻佢啦，系好多嘢，好多嘅，好多元素嘅。 系改咗，改变咗历史嘅啫。 历史啦，咁又要少少科幻，就系个灾难就唔系嗰啲海啸啊或者地震咧，就玩咗一个系陨石撞嚟，就个感觉科幻啲。但系当然呢个系 natural 都有，不过你一般就好少一个咁嘅灾难噶啦，即系俾陨石揼咗嚟咁搞到。其实佢嗰度咧有，我觉得佢都系挑战啊暗夜寿命嘅。其实呢套戏有嗰部分，即系佢玩嗰个撞嚟嗰下嗰啲爆啊嗰啲嘢，佢肯定系啦，啲嘢直接挑战暗夜寿命，我觉得。咁但當然就呢下就唔夠今日神明嘅，但係佢都整得好靚啊，佢已經整得好靚。 係 ，OK。你始終今日神明整爆炸，真係第一人嚟嘅，冇辦法嚇。即係連宮崎駿都要揾佢整，咁你諗下 ，OK？ 宮崎駿自己都唔整，揾今日神明整咁你，咁你可想而知佢喺日本應該玩爆炸的確係第一人嚟嘅。咁你挑戰佢就咁不過佢都第二㗎啦，如果咁講係啦。咁而家有人要我躲咧，就話新海誠係即係叫做後宮崎駿或者新宮崎駿啊，咁樣講喎。系啦，咁啊，系咪同緊今日壽命就應該係爭緊呢個位咧？即係邊個先係宮崎駿嘅接班人係嘛？啊，咁我唔知道。咁但呢套戲咧，佢就算後尾救呢個城之外咧，其實我覺得佢一樣係挑戰緊哥斯拉，就係佢係其實玩緊，佢一樣玩311，但係咧佢係玩緊救海嘯嗰班，即係海嘯嗰陣救翻村民唔使死喎。 啲人信唔信嗰啲啊？ 冇錯，佢就唔係玩核災，一後核災係後來再第二樣嘢嘛，但係冚埋嗰下咧。其實呢我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嗰時係日本即係311嗰時呢就係話呢有一件事㗎真人真事㗎就話有一個呢個收音機裏面有個女嘅報道員呢佢就話自己要留低喺個崗位其實所有人都走曬但係佢要留低喺個崗位呢即係繼續去叫人走啊。咁佢就話原來好多人呢真係因為聽到佢喺度咁樣廣播呢而走㗎喎。咁所以先執返條命佢話就爭幾分鐘已經冇命啦就係、是、因為好彩佢喺度廣播如果唔係呢佢哋已經走唔切。咁但係呢好可惜呢一個女嘅播音員呢就死咗。即係佢其實知道自己會死㗎因為佢留喺嗰度一定死緊㗎。係呀咁但係佢就緊守呢個崗位到最後時刻。我覺得佢呢套戲有唔多唔少有攞呢樣嘢擺落去。咁對於佢呢度就話佢個學校就係安全啦喺嗰個廣播唔會死嘅佢反而叫佢去學校避難但係我覺得佢係有致敬到呢樣嘢囉。咁我諗呢個你日本人睇嗰陣可能會又多咗一層意義呀係咪會唔會呀係咪咁其實佢呢套戲又喺呢個時刻上係咪又食返呢樣嘢你哥斯拉呢頭先講完核災啦咁佢又講即係救佢嘅海嘯啊，當咗改咗啦，就變咗係滾石 啦， 係啦係啦， 又係一個災啊， 都係一個災啊，同樣都係311嚟噶嘛，其實咁佢呢度就比較反映就係即係啲人信唔信啊咁佢亦都有講政府即係佢老豆啦，即係呢條村啫，村嘅政府咪村長咯，就叫啲人唔好走啊嘛，調翻轉叫啲人唔好走啊嘛，係咪又係咁啊嘛，係咪同哥斯拉一樣啦，即係冇事嘅，我哋 handle 到咁樣啊嘛，係咯。咁但係早佢就好彩啦最尾佢唔知點樣勸服佢冇影嘅。你初以為佢哋衰咗嘅。咁但係原來佢勸服咗佢哋結果啲人都係逃咗上去學校。咁結果係佢個全鎮人都冇事㗎嘛。係囉。即係但係個鎮就冇咗啦。咁所以有好多人都去咗東京度住嘅已經即係去咗大城市。咁所以佢點解後尾會見得返女主角地就係咁解。咁所以其實成件事佢最尾又撞返即係終於可以撞返咁其實佢最尾咪一齊講一句就係、是、即係你的名你係叫咩名呢樣嘢係囉因為佢已經唔記得咗大家個名字即係佢就係喺佢最尾見到嗰陣呢佢唯一一次大家見到面呢就係點講咁又唔係唯一嘅應該話佢即係佢哋超越咗時空之後啦唯一見到面就係嗰次佢上咗嗰、那個返去佢嗰個神嗰、那個即係佢哋話佢係巫女嘛咁佢個神嘅神體又唔喺佢哋嗰個喺個攤喎喺另一度但原來都係一個隕石坑嚟嘅原來都係一個隕石嚟嘅佢話走咗嗰度呢佢兩個就喺一個叫做即係其實呢日落嗰陣呢佢就叫嗰啲做咩逢魔時㗎嘛你有冇聽過呢樣嘢 係 即係入。 唔係佢有一度咧都有介紹過咧，即係話呢個時間咧，即係傍晚呢個時間係有個名字，即係俾佢叫就係、是、叫做你叫咩名啊之類咁樣嘅。直情係係啊，上堂嗰陣時教書有講過啲類似嘢。係 啊，有個係啊，冇錯，係啊，有啊，你叫咩名字嘛？係啊，有啊，所以佢其實咧有啲日本嘅文化，即係嗰啲咁嘅嘢又喺後面啊，咁佢又要講佢哋織嗰啲繩，其實係好似時間嘅紐帶啊咁，所以其實佢有幾多元素擠咗落去啊？的確係。 嗰度又係佢阿嫲直接講出嚟啦，就係話嗰個結啊嘛。係 個結。所以佢先啟發到佢翻返去嗰度飲咗佢嗰啲酒，就可能可以同佢連結啊，因為嗰啲酒佢話個狐女啊，用口啊去咀嚼咗啲飯咧，攞翻出嚟，跟住等佢發酵。咁佢就成飲翻佢嗰啲嘢嘅時候咧，佢就再次連結啊嘛，因為之前已經斷咗個連結啦，因為佢死咗啦嘛。即係其實，我唔知道，其實講埋啦，冇所謂啦，係咪 啊？ 唔怕啦，我哋開頭都話會穿，除非佢係發覺嗰個女唔係同佢同時間度同一個時刻生存嘅，原來嗰個女三年前嗰個攤已經毀滅咗噶。 係 係啊，即係佢唔止係調轉靈魂，仲要係超越咗時間。 嗯，同埋佢好似喺個女死嗰陣時，定只係救翻佢之後咧，嗰啲日記啊消失啊。 哦，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寫喺佢部手機上面嗰啲就消失，係啊。 所以佢就變咗做即係好似就係唔記得曬啲嘢啊嗰啲，就應該喺嗰段時間開始。 佢未去到咁嚴重，但係佢喺嗰個神體嗰度再次見面之後，佢連個名都唔記得咗啦，即係佢忘記咗呢個人啊，完全係啊。咁變咗佢兩個好似都會唔會再見到大家，咁但係就最尾俾佢哋見翻面咯，仲要最後解決完呢件事之後，喺東京嗰度都玩咗一段。即係叫追嚟追去咁樣地鐵嗰啲咁，咁其實係 OK 嘅，係幾好睇嘅，係即係佢愛情故事係個主線嚟嘅呢度，咁啊變咗故線就反而係去要救翻個女同埋救翻個攤咯。 係佢男套嘢係套嘢，男女都啱啊，即係佢係咯成分擺落去，你男仔或者女仔睇即係都佢睇到佢想睇嘅嘢， 你想睇科幻佢有 係啊入到口啊，即係唔會話你如果套嘢太過。仲男嗰啲女入去睇喎，覺得悶㗎嘛。即係如果你太愛情，你又冇其他啲嘢，跟住啲仔又覺得話佢哋齋愛情片嘅。 佢又唔係，即係有個 mission 嘅，又嚇要發展計劃，要救翻成個市嗰啲咁，即係救翻條女兼夾救翻成個市咁，咁係好睇喎嗰度，係咯。咁今次呢套咧又冇話揸曬機械人打咩外星人嘅，冇，即係以前有噶嘛，佢有啲科幻。 佢反而呢套係實在啲。 實在嘅，佢雖然有科幻成分，但個科幻係玩一啲超時空啊。精神上嘅嘢，咁或者同埋係隕石啫，咁隕石佢講到好似好科幻，咁現實有隕石㗎嘛，咁其實件事佢唔係話好咩，咁同埋佢有解釋過呢，那個女仔有解釋過呢，佢嫲話呢，原來每一代佢哋都有經歷過啲咁嘅嘢㗎喎，即係佢嫲話嫲嗰個婆婆啊，佢話嗰個婆婆同佢媽死咗，佢話原來佢哋都試過咁樣去咩發啲咁嘅怪夢，但佢話之後呢就完全忘記曬裏面啲嘢，就好似記得發過啲咁嘅夢，咁嗰個女仔都話啦，就話其實。可能是他們遺傳這個能力就是為了解決今次這件事。 嗯。 是啊。是啊。那 OK 的，你看有很多東西，他們是慢慢有些多知多少少，慢慢知多少少這樣去接給你呢。那他是幾不會悶的，雖然這套戲是一套愛情故事，但不悶的。是啊。即是畫面又目不下級，那所以很推薦大家如果真的上畫的時候要看一看。是啊。 是啊，那但又是因為日本嗰边咁收得，又有一班睇完个朵咁大就去睇嘅。 哦，系，咁嗰班睇完就可能又闹喺度。 吓，咁唔知啊，真系要睇下受唔受啊。 不过我谂呢套点都好过哥斯拉，因为佢始终唔系话即系。 哦，呢套一而入口嘅，系 系 啦。 系咪咧？马仔哥点解觉得佢得咧？你之前唔系话想讲啊？点解觉得佢得？ 因为佢即系头先个剧提过啊，都系佢嗰个即系。擺出嚟講故仔嗰個方法，令到套嘢唔係純，即係話你一睇知道做乜咁，你估估到做乜咁，唔使睇落去嘛。 有種猜謎，嗱你而家聽我講嘅，我咪串曬，唔係呢啲都唔重點嚟嘅。你一路睇嗰陣嗰種啊， 係啊，唔係即係其實你知道故仔都好啊，你睇嗰陣時佢表達講出嚟嗰陣時個手法係令到你想睇佢之後做乜嘅。 即係你知道個大橋啫，佢唔係個大橋好睇啊，佢係嗰啲細位好睇啊。 係。 系，因为佢系讲嗰个方法咯。因为其实如果你话大桥，佢嗰条桥就其实系都系抄抄埋埋咯。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好多个好多个以前做过嘅故事，或者佢自己故事或者人呢故事，即系挤埋一个，但系佢系挤得 OK 嘅，佢 mix 得到嘅。 系啊，因为佢摆咗出嚟，佢冇话俾你知喺个古仔入边慢慢做出嚟嘅。 系啊系啊系啊。 咁、 啊、 你睇嗰陣時候你想即係繼續做落去，咁跟住發生咩事啊，即係咁樣咁樣睇。 佢鋪排得幾好。 係啊，鋪得好啊，即係佢講個故仔嗰陣時講得好啊，其實。 其實音樂嗰樣嘢都得㗎呢度嘅， 係啊，因為佢係都講過啊，係啊，佢音樂揾人，即係我對。係啊，我對直接做咁樣，佢話夾嗰啲畫面再即係就翻佢個畫面嚟。唔係，因為佢個畫面就翻佢哋啲音樂嚟做啊，又。 佢話急到炒嘢啊嘛，話爭啲。但就最尾就所以就捏到一個咁好嘅效果先至，係咯。咁所以佢話各方面嘅配合啊，即係聲演嘅人啊，嗰樣嘢都係做得好嘅。咁所以變咗出嚟呢個就日本嗰邊就總之大讚啦。咁 啊，因為佢係咯，唔係炸流灘咯，即係你好多時，即係其實而家啲動畫好多都炸流灘嘅嘛，本身。 呢套呢一次我都覺得佢做得幾好，係 真 好嘅。 哈哈，喺呢次佢執得即係比較認真咁之後做咯，即係佢知即係如果我話即係其他動畫好多時都係求其。过得骨就算咗咯，我觉得有阵时。 画面靓，但系又到个古仔其实唔得。 系 啊。有时嗰啲你话咩个咩 level five 嗰啲咧，系啊。 系。 嗰啲画面得，唔得画面就得，但系点解啲古仔次都系咁嘅？即系。 系。 系咯，咁其实呢个唔同咯，即系佢有个故事又有一定嘅文学性，因为今次佢成日新海诚写嘅，佢好似成有小说，佢写嘛，咁佢就话即系叫做你可以话叫做自编自导，即系佢又唔系自演嘅，但系即系都系。都是咁啦，即係都係算係叫做係佢嘅作品啦，完全係啦。咁佢好似有出小說嘅呢度好似都。咁啊，睇啦呢度我諗好快嘅，我相信香港都分分鐘係十月都有機會做㗎啦，應該既然而家都話會做。咁佢未講述冇實個日子啫，但係應該唔會攤太耐嘅，我估係啦。 係。 係啦，使唔使再爆多啲嘢呢度嘢？有冇嘢？或者係頭先阿新年話咩揾到啲咩資料啊？有冇想講啲咩？ 哦，其实佢本身呢个取景嗰个地方呢是、啊、就是叫做飞嗰、个字唔知系咪读闪啦，即系马字边隔篱做个单车个单字、 啊。我都觉得系咪读闪啊，我又唔知个字点读啊，真系。 系咯。咁、啊、你喺 Google Map 都好容易 search 到嘅，其实佢都系喺日本。 啊、真系有呢个地方嘅？ 系。其实新海诚他们、差不多次次做 那 些东西都 是 有一个原本的地方跟到的。 他爆了那个镇就未必有的。 那 个蝉是那个区来的。 是啊。 就是他大家都可能望到那个山那样，但他就那个镇就应该是作的。 或者可能 整爆人的镇。 佢可能有啲修改啊之类啦。 个镇本身可能虚构嘅， 咁我都冇再详细再 check 落去啦，系。 系啦，咁就唔系重要啦。咁啊个镇虚构咪虚构咯，冇问题嘅。 咁但系其实即系都系喺日本本州嗰度，咁其实距离东京都唔算话好远，即系要去都系去到嘅，系 不过就即系都要搭下火车咁啦。 系啦，系啦。 哇！佢咪話嗰啲東京嗰啲街景嗰啲先整得靚，即係啲人講啦，咁即係咁樣我睇咗都覺得係咯，係咯，係咯，即係佢係做到嗰種好城市嘅感覺啊！咁 係我感係咯，我感覺上好似係影咗相之後照住嚟做咁 啊， 全部 係啊係啊， 咁呢個正常，佢全部都 正常，佢照住嚟做咁啊，全部 真係有相跟嘅，咁呢個係嘅， 係咯， 但係你有相跟，你都要整到㗎嘛，係咪先？ 係咯。 咁宮崎駿你都係嘅，都係有相跟嘅。咁但唔係問題啊。咁有相跟好正常啫。 係。 係咯。咁你要表現得翻。咁佢哋成日話咧，佢表現出嚟嘅嗰個城市景仲靚過幅相啊。 嗯，係。 當然係啦，如果唔係使乜畫過啫。咁啊，幅相就真啫，但係佢冇嗰種靚嘅感覺。佢成變咗幅畫嗰陣咧，係更靚比起。咁佢哋就話係靚過真，成日話。即係贏真人電影，佢哋個感覺講到。 係啊，佢有。即係有啲位呢，譬如有洞嘢呢，佢真係會同你拆咗佢嘅，有機會即係唔靚嗰啲。 哦。 係呀。 係。咁就算佢影啲雲啊嗰啲自然景都靚㗎，即係總之佢呢套嘢美術方面都做得好好㗎。係。 嗯。 係啦，咁有冇再想講下，咁呢套就真係好嘢嚟㗎。 系咯，睇啊，其实最要睇啊，其实条桥知道咗冇乜所谓啊，其实最要睇啊。 冇乜所谓，唔系条桥嘅问题，条桥普通嘅。 系啊，条桥其实知啊，即系你都系爱情片嚟，其实即系有件闪，你都预救到啊。不过争在佢点样讲啫嘛，系到时睇。 佢点样讲咁咯？佢最屘一定见得翻嘅。你估嗰个迷之时空咁扑街咩？改到 我唔应该咁样死佢，咁样死 啊！大佬，唔系，即系你呢套卡片会唔会最屘佢哋反而真系死晒啊？会唔会啊？即系调翻转揼咗落东京系嘛？佢改变咗嗰个时空就系冇揼落佢个镇，就揼咗落东京。 啊！揼死一条仔啊！ 唔系啊，成个东京人死晒，唔系死几百人啊，死几万人啊，最少。仲大镬啲咁样完场啊！哇！咁你唔掟鞋啊，奇啦！ 呢套其实最尽咧，顶多都系话最后尾大家见唔翻嘅啫。再衰啲嘅话就好大镬 嘅。冇可能，肯定见得翻嘅呢个，你放心啦，呢新海诚啦。如果唔係最尾冇辦法一齊講嗰句咩即係嗰個咩你的名字嗰個咁嘅名出嚟戲名。佢最尾就以個戲名嚟做完。 係 係係。呢套咪應該加返將來有隻歌伴奏係咪香港版。你的名字我的姓氏。雖然 fit 係咪啲人覺得係咪想搵將來有配音係咪 要啊。 係咪香港都搵返啲講香港啲明星配音係咪咩林嘉欣啊嘛，咩我谂唔会啦，而家应该都系就咁日文上多噶啦，我估系嘛， 嗯， 系咯，同埋我都惊都唔知会唔会太多戏院做，即系到时吓呢套系咯，咁不过新海诚就点都有佢一班拥趸啦， 有一定 fans 嘅， 我宁愿佢少啲戏院上耐啲咯， 系，即系嗰啲慕名嗰啲我就唔知啦，系，即系嗰班闹嘅就系好多系嗰啲，不过呢套应该都 OK 嘅。 呢套冇乜機會得罪到嗰啲人，應該 OK 嘅。 係咯， 係咯，都唔知道，我都唔敢講。係到時 唔係，我覺得啲人可能會鬧，有乜理由啊？咁都唔知係三年前啊咁樣。 哦， 唯一呢邊咯， 都係咁，呢啲係啲細節位咯。 係呢、這個喺我哋頭先都傾過，係點解即係佢轉移咗之後，佢我明明有睇電話啫，佢冇 mark 到時間一樣啊，好似冇乜意識係講呢樣嘢喎， 係咯。 系咯，咁佢就因为专登要 twist 你桥啊嘛。 系啊， 如果唔系就玩唔到落去啦。 系啊，系啊。 我直情有谂过咧，我咁谂嘅睇嗰阵，佢其实会唔会嗰个前辈嗰条女其实呢条女嚟嘅咧？即系我睇嗰阵我讲唔系话睇嗰个过程啊，即系佢都唔明，佢都忘记咗啊嘛，系咪先？ 系。 咁佢其实系嗰个女嚟嘅咧，我有谂过噶。 嗯，但如果咁样整又？唔系，但如果咁样整，咪变咗好似又系佢新跟啲人嗰啲咁样，好咩咯？即系又系围内嗰班人咁样。 咁唔知啦，即系咁样，佢不嬲都话佢哋系有个红线掹住你噶嘛。 系啊。 即系其实嗰条绳咪就系佢哋条红线咯，都好好明噶。佢都 讲到明啦。 系咯，掹住只手咁仲唔系，大佬？咁如果你话佢最尾都揾唔到嗰个女仔，点解咧？原来根本就系喺佢身边。但大家都唔記得咗啦，咁又唔知有啲乜嘢令佢哋記得翻咁咯。咁嗱，你諗下啦，佢其實三年前咁如果佢嗰時佢係同年紀，佢大過佢有咩咁出奇咧？ 係大過，係正常係大過 佢嘅。係咯，即係佢轉移咗嗰陣，佢話佢哋同年紀嘛，咁即係佢起碼大咗三年啦。 係大三年。 但會唔會佢嗰個前輩就係嗰條女咯？ 嗯。 咁佢唔出奇㗎，佢都話佢失憶，咁佢咪自己都唔記得自己都，你可以咁講㗎，係咪先？ 係可以，係。 咁我就覺得咁都可以係一個 alternate 嘅一個叫做結局囉。咁呢個冇人咁玩過喎。 嗯。 係咪呀？ 少啲咁樣玩 囉。少啲咁玩啦，係啦。不過當然。 通常都冇乜話會講到話大家都失曬憶咁樣嘅。 係。唔係佢呢度失曬憶㗎啦，佢就記得有個好重要嘅人啫，佢真係唔記得發生咩事㗎直情。佢話連個鎮發生過啲咁嘅嘢，佢都係佢就唔知好奇怪自己點解咁關注呢件事，一個不知名嘅小鎮，佢都唔知點解嘅。即係佢又有一個感覺，但係冇咗個記憶囉。佢係咁講囉。咁如果大家都冇咗記憶，咁有咩咁出奇啫？係囉。咁你可以咁講㗎喎，係咪先？咁你咪最尾認返咁囉。咁佢唔係一路都係暗戀呢個姐姐嘅咩？佢都有咁講㗎。係。係囉。咁如果你咁結局我都收貨㗎。反而冇咁怪呀、我覺得。 嗯。 即係冇咁又要嘩唔係嘛坐地鐵坐坐下突然一對面車對頭㗎喎。 系咁快都可以睇到啊！ 系咯，你睇到个其中 佢动态视力超劲啊，应该 哇，佢超劲 ，fast！ 你之后即刻冲入去啊 嘛，系咯，因为佢真一齐落车喺第一第喺唔同站噶嘛，咁佢喺度周围走揾翻大家，喂，嗰度咧其实系有啲吓唔系啩咁样噶，系啊，佢去东京咧，个女其实原来中间去过东京揾嗰条仔。即係佢唔知道係三年前嘛，所以揾到條仔咁都未識得佢。佢嗰度又係無端端喺架地鐵度撞。 係 呀。哇，呢啲真係太巧合囉。 喔、哦、咁佢整得即係有時係咁㗎，啲愛情片佢突然咁 樣。 係呀。呢個咪呀邊個嘛，係咪哥哥同張曼玉嘅緣分遊戲呀。但佢呢度玩咗兩次囉。 嗯。 咁啊，當然呢嘢抄啊緣分遊戲唔奇嘅，因為呢套戲喺日本嗰時，咪即係後屘佢哋好中意港產片咧，佢哋都有中意睇呢套戲嘅，因為 嗯 係都唔出奇嘅，有抄埋呢度都唔奇，都抄抄埋埋啫嘛，反正係咯。咁啊， 呢啲啊好殺女嘅， 緊要嘅係咯，橋我不得話橋唔怕抄嘅，橋 OK 嘅可以抄嘅，你睇你砌得靚唔靚？ 係你砌咗落去，你自己個故仔係條橋擺落去冇所謂嘅，如果唔係成個。成個古仔抄嘅，你係抄咗條橋啫嘛。 抄係啦係啦，個古仔自己唔係啲人物啊背景完全新嘅， 係啊 橋冇所謂。你都話啦，其實佢係捉不到啲戀人嘅變即係叫做又變化嚟噶嘛，呢個係。 係咯，又係啲時間差開頭唔知咁樣嗰啲喎， 就是、自從有咗呢套嘢之後，都好多啲咁嘅嘢啦嘛。 係咯。 咁所以 係啊，其實真係講真，其實橋又冇所謂啊，想要你成個古仔自己再諗過點樣。發生到呢件事咪得 咯。愛情故事好多時都係會有啲翻兜嘅橋，但係佢重新玩過唔同咗咪得咯。 係啊，你有啲其實愛情故事想要你寫嗰陣時係個古仔係講到一路發生咯。你有啲愛情故仔唔好睇就係、是、喂冇嘢發生喎，其實喺度演嘅嘛，兩條友。 係咯。咁呢套係做好做到嘅，即係由歡喜冤家又做到要互相相救咁嗰個進程，佢完全係。好好，同埋套戲好豐富嘅，睇緊你，哇！你真係覺得睇咗一套好似好長嘅戲咁喎。你知而家啲戲啦，睇兩個鐘冇嘢講噶 啦。佢好悶嘅，佢入面有內容。 即係而家啲戲啊，唔係呢套啊，呢套唔悶啊，呢套 係唔係？即係我話而家呢套就佢啲入面我即係長咧，佢入面啲嘢好豐富嘅。你而家睇一啲即係其他好多啲戲或者啲動畫咧， 好悶嘅。 佢係套嘢其實個古仔兩個字做完嘅，佢但唔知係。 塞咗兩個 鐘，做埋無聊塞到成個長片咁樣。 塞到兩個鐘就兩個字咁啊！哇，咁啊真係悶到你死啦，大佬！嗱，呢套戲絕對唔係啊，秒秒鐘啲工作都喐緊㗎，同大家講，唔係講笑。 係，同埋係啊，佢係有嘢講嘅，即係佢件事有發生係，即係佢想表達一樣嘢係一路做落去有嘢講嘅。 即係佢成呢套戲一到呢個篇幅啊，佢講咗一個咁複雜嘅故事，其實佢已經好厲害啊。 嗯， 係啊。 即係佢牽涉咗好多嘢嘛，其實。 好多嘢啊！即係佢其實可能需要係一季嘅嗰種動畫嚟㗎，原本應該係。 係最大鑊，而家啲一季嗰啲動畫其實 係都做 每兩三集講一次 個故仔。 其實每兩三集咧先講緊主線嘅，其餘嗰啲插數係廢話嚟㗎。 咁無線 TVB 化啊嘛，而家嗰啲製作係。 哈哈。 咁呢套唔會啊，呢套係絕對衰嚟嘅，呢套係《你的名字》啊嘛。系啦，好推荐下，点都睇啊！其实网上都有睇。 嗯， 系，但系真系呼吁大家都系入戏院睇啦。因为新海诚嘅戏，你如果喺吓、啊、网上嗰个质素嚟睇咗嘅话，你真系吓、 啊。我哋呢一刻 睇到啲画面、啲气氛系抄到。 我哋呢一刻睇到，点会唔系网上睇啊？除非飞去日本嘅啫。咁但系咧，我都专登系熄晒啲灯嚟睇嘅。即係你千祈唔好又做住第啲嘢，成唔得呢套嘢。 係啊， 如果唔係咧，你一開頭你入唔到個古仔，你會覺得唔好睇嘅。 嗯， 係啊，所以呢套嘢你係要聚精會神睇嘅。嗱，就算大家揾到網上版，聚精會神睇，唔好一邊做第啲嘢，或者又聽住歌，或者又打住機，冇呢套嘢咁啊唔掂嘅。係、啊，一定要聚精會神。所以其實呢個係冇錯，呢個其實入戲院睇絕對值得，因為畫面好靚。 係、 啊，因為我哋而家未可以戲院睇到，所以先睇住先啫。係咯、啊，咁啊。系啦，咁大家系啦，到时大家香港几时做啊？系啦，到时入场欣赏啊。OK， 好，咁有冇嘢再想讲下嘅？睇啲穿越时空啊，嗰几样啊，几套啦，系嘛？你又对比个 EU 啦，系嘛？咁呢个又系好过 EU 啦，系嘛？ 哦，咁可以咁比嘅，真系 不能够比较啊。唔系咁讲，其实咧呢啲戏咧，即系就算攞埋头先为之时空，其实。呢啲戲你講嗰個人係一個差人啊，或者一個軍人咧，係冇咁好睇嘅。佢好多時咧， 佢嗰呢啲人係有啲偵探嘅成分啦。佢其實呢度都有啊，雖然佢呢度就唔係一件案件，但係佢一段一路要調查噶嘛，佢都係。通常咧，呢啲人係一個學生或者一個普通人咧，先會好。 係咯，係咯。 係啊，如果佢本身已經係一個差人啊，或者佢已經係一個軍人啊，咁你除非你嗰啲查啲再怪啲啦 ，X file 咁啊要嘅，係咪先？要 FBI 嘅。咁但係你講呢啲咁嘅日常嘅情況之下咧，係一定係要講啲普通人甚至學生先好睇嘅。咁我諗 U 唔好睇咧，就因為佢哋係衝鋒隊嘅。即係佢玩超時空，但係咧佢超時空得嚟咧，佢係一個警匪嘅故事。所以你讲佢唔系差人嚟嘅，不过咧佢就好想救翻佢个老豆啊，好想帮其他人。咁佢可以佢条仔系差人，因为佢唔系都得噶嘛。 系啊。 咁可能会好睇啲嘅，其实我得个铺排。 侦探性重啲咯，你而家呢个好似系警匪片，但系加咗个key 咗落去系呢样嘢咯。 系啊，即系 U 系警匪片加变咗啲 time loop 嘛。咁啊，其实唔系咁啱嗰个戏路。你除非 冇一個解謎嗰度啊，咁我想， 係啊， 即係個重變咗重咗落去嗰個警匪係咁捉佢嗰啲嘢咁咯，咁我想，即係變咗好似超時空呢個其實係個設定個背景咁樣，唔係個故仔入邊 嘅。好似唔重冇咁重要啦，變咗。咁你又點解唔係喎？咁 Tom Cruise 唔係軍人咪喂咁啊？因為佢打怪啊嘛。 係啊，嗰個第二樣嘢嚟嘅就。 唔係，就係話你嘅事件係咩事件啊？如果呢個事件喂打外星人啊咁你 OK， 你揸埋機械人都得 OK。咁唔係啊嘛，你而家講啲係正常世界正常事件嘛，可能都係有一個殺人魔啊嗰啲咧連環殺。 即係可能其實只要調查就你都唔使捉佢嘅。 係啦，即係如果你對咗個連環殺手啫，咁你梗係個主角梗係俾佢弱啊嘛。如果主角仲好打啲嗰啲咁啊唔係咁啦，唔係嗰回事啦，係咪？係咯。咁總之，我覺得呢樣嘢都有影響到點解，即係呢啲戲咧，佢哋有時捉錯用神，就係想將幾個元素擺埋一齊啊！但其實唔 match 㗎，嗰幾個元素，即係我想講呢樣嘢，係咯。咁但係好多人都冇注意呢樣嘢嘅，係咯，係咯。其實我傾偈啊，畢打又講過，話即係啲學生啊嘛，拍嗰啲畢業嘢，即係嗰啲有啲讀呢啲咁嘅拍畢業嘢，成日又拍警匪啊，拍呢啲，喂，其實你拍翻啲小品會啱啲咯。 正常個規模同埋你嗰個範圍，其實係就翻你嗰個擅長嗰個嘢會好過你揀啱嗰個嘢做嗰樣嘢 咁。係 handle 唔到啊！即係你 carry 即係你嗰個規模係咩？你唔啱，你特登揀做咁樣，咪仲衰。 你 carry 唔到嘅時候，你做嗰陣咪好差咯，俾人感覺。 咪係啊！你即係你明明去唔到嗰個程度，你要扮到係咁樣，咪衰咯。 即係你得幾兜友，又可能學人拍呢個 World War 2 set 咁點得啫，係咪先？ 幾兜友扮喪屍咁啊？ 係咯，得幾兜友咁起身又嚟過咁樣，咁你又想又學人去拍呢、這個咩屍殺列車？ 係，跟住佢啲經費唔夠，我又要整到大棚人，跟住整啲獅子好流啊，後邊企曬成站個屈突咁啊！ 係啊，好肉酸啊，學人拍 Star Wars 咁啊，咁啊唔好咯，係咪先？可能你反而你拍一個好 touching 嘅一個。 就翻我咩咯？ 殺嘅故事咁可能已經係 O K 嘅，點解一定要唔係即係成日扮荷里活大片？你學生畢業作都扮荷里活大片， 係 做咩事啊？大佬， 咪而家其實係咯，即係對於日本咁樣，我 唔係你拍哥斯拉咪可能都仲 O K 啲， 咪係咪即係話日本而家奇遇好多都要成日扮荷里活咯要？ 係啊，咪係咯，咪就係咯，所以就話有時唔使嘅呢條橋要即係要夾嘅，要夾得到，夾得到先得嘅，係。如果就係會，我諗 U 唔好睇係有呢個問題咯，係咯。其實佢哋唔係差㗎，啲人做得好落力㗎，係咯。我覺得佢係有啲嘢錯摸咗啦，嗰個元素上啊。咁當然佢嗰個超時空嗰樣嘢，佢又有啲，佢有啲唔係太科幻啦，即係有少少好似少亂嚟咁咯，係咯。呢樣又係咯。咁所以你一玩親呢啲時空嘅嘢，你要好清楚嗰啲嘢㗎，唔可以錯㗎，係啊係啊，同埋你要諗得好清楚佢個原理，你唔會一時咁一時咁咯。咁呢個我諗要再講多次啦，係咪？係囉。而呢套新海誠呢就好明顯就玩得好好嘅。即係個科幻上面佢哋好清晰係做乜。 係佢除咗個時間我點解唔知之外，其余佢講佢調轉我 就 ok 啦。 係 囉。冇嘅佢基本上冇北嘅係囉。冇嘅冇。 係個時間點解唔知就特登要玩多條橋之外，佢其余嗰啲設定就 ok 嘅全部。 係，咁明明三年前發生嗰件全球事件嚟㗎嘛，嗰個彗星接近地球，即克雷彗星咁，你點會唔知啫？ 係， 即係男主角連有件咩事，好似佢都冇咁嘅印象咁樣，佢咩事啊？ 我貪念知去咗邊啊？坐監我。 唔係，咁你失憶係失憶咗個女仔嘅記憶，即係唔會連其他嘢失憶埋㗎，唔會老豆都唔記得咗邊個啊？ 唔係，即係可能反而係因為冇死到人啊，又會唔會即係咁冇？ 冇咁大事報道啊嘛嗰件事。 我唔係㗎，佢講嗰件事其實唔係好多人報道㗎啫。醫生死咗人嗰次都唔係好多人報道㗎啫嘛。所以冇死人更加。不過唔係就講話連瑞星有瑞星經過佢都冇佢都唔記得。咁呢個唔同喎，即係呢個我話為咗俾你出事專登講啦，咁呢個冇得講啦，始終係咪咁要留返少少少位啦，咁佢始終呢個亦都唔係話真係個完全現實嘅故仔，始終有超越時空有性嘅。 唔係咁佢唔知你代冇睇新聞囉，平時冇乜所謂嘅。 哦，一個好好背，哦，佢成日翻工，所以就忙得滯嘅。 你即係等於有啲人有好多嘢唔係佢嗰個範疇或者咩，佢冇興趣完全知啊嘛。 咁係嘅，咁係嘅，呢個又冇話唔得嘅，咁又係。 係佢對於天文或者呢啲新聞咧，完全唔理，咁佢當佢唔知咯，都講得通嘅，即係唔係違反正常個設定咯？係點解會咁背咧？覺得佢 即係個人問題啫，最好都係啊。 系咯， 唔系违反科学先，就算 系咯， 冇违反物理啊，有咩嘅？系呢个个人问题啫，你系咯，你咪话就系咁背咯，都得嘅， 系 OK 啦，系咯，咁啊算啦，嗰啲细位就我哋之后谂嘅啫，睇咗就冇咁谂嘅。 系啊，睇咗冇你系系啊 OK 嘅，睇咗先。 OK， 咁啊各样都唔错啊，呢套 OK， 咁啊、好大家睇啊，咁啊如果大家喺网度揾到都可以先睇睇嘅，但系呢套真系值得入场噶，唔系讲笑。系啊，绝对就喺入戏院嘅。但我哋成日都咁讲嘅，睇完网好睇嗰啲，我都入翻去院睇嘅。 系， 咪因为真系唔同噶感觉。我先中意啊，即系如果睇完套戏，我话都正喎。我真系买飞睇多次噶。 系， 系咯，咁嘥咗啦，就咁网睇算数，系咪先？系咯，系咯，我就不嬲都主张呢样嘢，即系唔系话一定睇咗就唔使入戏院嘅。呢套戏绝对值得。OK。好啦，咁又證明一套啦，就呢個嘅動畫可以做到即係咁嘅程度啦，即係做到好似真人電影，就會超越真人電影有時可以表達嘅嘢。咁啊，呢個日本動畫嘅成就啦，係咯。咁啊，頭先嗰套咩啊《迷之時空》又係啦，個動畫版就反而做得好過嗰個真人版咁咯。咁啊，呢套大家可以呢兩套對比去對比下，係啦。 點解而家好似成日都係咁喎？我發覺。 其實唔 即係你荷里活都好啊，啲真人電影版點解係低能啲，反而動畫係即係講啲嘢比較成，即係有文有路啲嘅。咁你而家連日本拍真人版同埋啲動畫版都係動畫版做得好啊，啲真人版。 係 其實你《屍殺列車》嗰個導演咧，就反而佢係動畫導演出身嘛，咁佢又反而佢走去拍真人版就得喎。 係咯。之前都有啊，都係試過咁啊，係可能拍開動畫啲走去拍真人，所以佢拎咗動畫入面嗰啲嘢佢擺落去做得到嘅話，佢就 OK 喎。 啲分鏡咧反而係好好喎。其實《屍殺列車》有好多啲佈局分鏡咧，我覺得其實都幾動畫嘅，但冇問題啊，就冇問題啊，好啊。 咪可能就係好似佢之前嗰套《首爾站》咁咯。係 啦，《首爾站》大家記得睇咯，22號有得睇啦。但係佢個 style 咧就唔係日本嘅。 其實 鬼佬 如果你話俾翻香港人嚟講咧，嗰種畫風係好，覺得好樣衰 嘅。係，因為啲人唔靚嘅畫得，啲樣子畫係畫，即係其實佢係畫嗰啲應該係畫鬼佬嗰啲畫法，但係佢攞嚟又畫咗啲亞洲人，咁所以咧佢咁醜樣嘅啲人咁，咁但係你唔好理個樣啫，但係佢個作畫唔差嘅。 嗯， 係啊，喐過真係喐過啲公仔唔 係好喐嘅， 膠片係好喐嘅啲，係啊，咁嗰度又係應該值得睇嘅一套嘢啦。嚟緊22號又做啦，咁我諗即係呢排都反而係有好多套係動畫，令到我哋反而即係突然間對動畫又睇翻高一線，係咪？ 係啊，有啲人做出嚟有啲希望咁咯，即係唔係話即係全部都係一直一樣去 copy 咁樣。 唔係電視嗰啲咯，淨係 係咯，電視嗰啲反而係即係而家日本電視出啲即一個古仔分幾套都係同一個古仔換咗啲人，換咗啲背景咁樣，都係嗰個古仔嘅。 你講到咩 H 城 H 物咩玩到最尾對面都係啲女都係著嗰啲裝甲，仲要搞 less 噶嘛，好似係嘛？ 哦，其實佢係啊，跟住又玩 freeplay 啊嘛，我見到佢即係兩條喺度兩喺度搞喺度。升 level 唔得啊，要兩條女一齊啊咁樣。 哇，大佬咁變態。 嚇，係啊，即係佢都係攞呢啲嘢嚟玩嘅，都會咁樣。 慘不忍睹啊，真 係。 唔知啊，拍埋呢啲 中意睇呢啲嗰啲咪睇咯，我哋又唔理啊。 我哋唔係太中意啊呢啲人。係啦，我哋想睇啲有即係有翻啲，即係真係有翻少少意思啊，有啲係諗下嗰啲啊。係。 係。 咁呢啲真係有啊，呢啲你睇完會。真係諗一諗嘅一啲嘢係咯，即 即係佢好多 meaning 喺裏面啊，唔係話就係打就係愛情就係分裂嘅，即係人係好複雜嘅感情啊！你喺裏面睇完之後有 係嗯 係咯，好啦，咁有冇其他？有冇呢個講完啊？係 講完 係。 唔知我見到佢今季好似都係有一套即係嗰啲劇係講即係呢個時刻旅行啊嘛。 嗯， 係咪咧？ 係 係咪咧？但我又唔記得佢叫咩名喎，有時間，即係佢講嗰啲係有個時間機器嘅，咁嗰啲女可以去咗以前，但係就見到啊嗰啲咩我哋生啊咁嗰啲人咯，即係佢有扎科學家嘅喎，即係佢每次旅行去到遇到一啲科學家嘅喎。 係，以前呢個係動畫定係咩嚟？ 動畫。 哦 ，OK。 動畫，因為我叫立過下佢新呢個啲集數，但係我又唔記得佢叫咩名先，係咯。 嗯、 我試下揾翻先，睇下揾唔揾到先。 嗯， 係咯。暫時都見唔到。唔係因為佢啲節奏快嘅，可能我之前見到喺頭嘅，又唔知去咗邊啊？你知嚇？哦，時間旅行少女啊。 哦，嗯。 真理啊，即係真係個女真個名嚟嘅。係， 哈 哈。係啊，跟住咩？哦，真理和花，即係花係另一個女真係嘅，兩個女真係嘅。真理同埋花系啦，与八名科学家咁样好长个名，咁但系 Mindy 就叫时间旅行少女咁嘅，咁但系佢好似唔好正经，好似好少搞笑，啊样又画得好 Q 咁啊，嗰两个女咯，但系嗰啲人又啲男人又好真人嘅，系咁大家有冇兴趣啊？有兴趣睇超时空嘢，其实有嘅，吓即系其实今季都有，我补翻介绍埋啦，好嘛？系咯，讲两句咋，我都系睇咗佢新嗰集，我都冇头尾，佢唔知佢做乜嘅，系咯。系咯，咁样 ，OK， 好，冇啦，系嘛？ 嗯 嗯， 冇啦。喂，咁啊 ，Sunny 使乜又讲少少嗰啲奇怪嘢啊？即系头先阿笔打又讲咗一轮呢个选举嘅，咁佢就话而家啲人冇乜自己嘅选择啦，即系好多时候都受人哋影响啊，咁啦，讲咗呢啲啦。 系啊。 咁我哋呢个讲咗一轮啦，咁系咪讲下啲出千嘢啊？系嘛，即系有啲系嘛？ 出千嘢咁啊！如果你话我眼见呢，咁我嗰度就冇乜嘅。 哦哦哦。 啊。因为我嗰日其实都有去监票嘅。嗯。咁但係呢如果正常嚟讲呢，你每个票站啊，应该其实嗰啲每个政党啊都应该会分返啲人落嚟啊，係咪？咁但係我嗰个票站呢就真係冇乜囉。顶多见到都係两三先，顶多都系得五个系有关嘅人士喺嗰度咯，仲要都唔系嗰啲可以由朝睇到晚嗰啲咯，系即系好似我呢场外嗰啲咯。 嗱、嗯，咁讲下啲人又出术咗啲搞咩？有人搵啲街头魔法王嚟变票，即系变牌咁变，或者特异功能啊？咁有冇咁咧？ 哦，如果你根据翻网上嗰啲资料都有啦，无啦啦唔知边度咁多咗300票出嚟又有，话喺个票箱度搵翻廿几张票出嚟又有。 系，哇！咦，真系时空转移喎，呢啲 系 解释唔到 啊。系啊，嗱，如果大家想知详细啲，亦都可以啊去睇下云海啊，佢讲嗰度都可以讲，都讲得好鬼死多嘢啊。 喂，唔使推荐佢啦，系嘛？佢推荐我哋就差唔多啊。嗰啲人听晒，上一集我都冇人听啊，你知唔知啊？ 系。 上一集我哋嗰个 YouTube 片，佢得咩廿个人揿入去啊？ 咁啊系啊，系真系唔知大家系咪真系咁关心呢个选举啊？ 唔系，即系个 topic 比较大啦，咁讲啦。咁上个礼拜电影又冇乜 topic 啦，事实上吓。 咁啊，啲人我睇波啊，变咗买咗波啊。 买咗波， 系即系好似买咗波咁样啊！ 哦，系咁。 上个礼拜俾我买咗波啊！ 系，即系买咗波买咗马，梗系睇下啦。 系啊，系咯。 即系变咗边会关心其他嘢啊？系咯。咁啊，你都系咁理解嘅，的确系，系咯。头先我哋有倾过话，其实我哋讲紧话咩娱乐化，其实即系根本 系啊系啊， 根本边度系啲人好认真乜嘢啊？娱乐化啫嘛，我哋已经讲到话咧，其实使乜？咁樣選啦、啊，或者使乜咁監票啊？不如再 hea 啲，求咩曾志偉做主持，咁咪叫所有嗰啲 即係嗰啲嚟參選嗰啲咧，都係泳裝啊、旗袍出場，男人都要喎、啊。OK， 哦係，咪好似港男咁咯、 啊。港男啦、啊，係啦、啊。咁總之啊，表演項目可能有心口碎大石啊，或者點樣咁啦、 啊。食炭啊嘛，表演。 跟住又俾阿曾志偉窒下咁講下嘢咁，咁啊最尾咪投票咪大家撳電話咪算咯，咪咁樣 會 應通係嘛？咪算咯，嘿嘿地啊嘛，跟住咧下邊就有啲自己有幾個評委喎，即係你嗰度都係佔一半嘅啫，你嗰班人嗰啲，我呢度呢幾個人係佔一半㗎，代表一半係咪㗎？下次選特首都咁選啦，不如係咪？ 咁跑咩贏咗啲使唔使借票嗰啲係咩著泳衣啊、三點式啊、裸泳啊、唱歌跳舞啊？ 呢啲就睇下你。应承咗人乜嘢啦，即係佢啲冰桶咁咋嘛，即係你应承咗乜咪要做返囉。嗰啲咪拜四面佛都係㗎，有啲話咩俾佢發一達就攞跑呀，係囉。 係 啦。一樣單你咪应承返你哋啲選民囉。咁你一樣可以心口碎大石嘅，係囉。即係如果我選我就表演心口碎大石咁，或者點都得。係 呀，喉嚨定英槍嗰啲咁啊。 之類都可以。啲人都鍾意睇呢啲咋嘛。 係 囉。係咪先。你而家都跳返拍舞㗎，有啲人出嚟呀都。 唔系啊，呢个日本都话就嚟会出一套新动画，就系讲啲偶像啊去做选举咁样，话要振兴系啊经济咁咯。 我直情正啊，系咪先？我头先我哋都有讲啊，话点解刘德华唔选啊？啲咁啊，好多人选佢啊，应该系咯。 系 咯，咁啊，其实真系冇所谓啊。我哋都话咧，搵只猫、搵只狗、搵只雀都得，即系其实根本系一个象征物嚟嘅啫嘛。 系。即系选市长嗰啲啊。 选代言人。唔係或者香港選吉祥物啊，其實應該叫做係，即其實香港整嘅吉祥 物，擺咗邊個上去都係做翻相同嘅嘢。 唔係，不如唔好揾啲人上去選嗰啲卡通人物啊， 即係麥兜啊， 係啊係啊係啦，麥兜啊，寶姑子啊，牛仔啊，跟住咩？跟住有風雲啦、啊，風雲兩個啊，風雲兩個都上去喎、啊，有暴風烈風啦、啊，係啦，咁啊有呢個咩黃小虎啊， 華英雄啊， 華英雄啊，喂，咁淨係馬榮成都幾個啊，大佬。仲有好多其他好多 啦，唔同黨派啊呢啲咪真 係。係啦，咁啊選呢啲啦，喂會唔會喂呢啲正喎、啊？十三點啊咁啊，係咯，咁呢啲做特首大家冇意義啦、啊，公仔嚟嘅啫。其實冇乜分別㗎，係咪？ 嗯。 即係反正佢都唔係用佢自己的意志去講嘢啊，係嘛？有人擺啲説話個口㗎嘛，咁咪啱咯，係嘛？ 好 咁啊，麥兜出嚟借票啊，咁啊講乜嘢啊嘛，都係講嗰啲嘢啦。咁我哋選咗新咁嘅特首就係麥兜咁啊。首先佢要多謝佢阿媽啊嘛，出嚟唱歌啊，跟住啊。 係。 係咯。唱歌跳緊拍舞都好正常啫，係咪先？ 哦，係啊，越要啊。 因為幫佢助選嗰啲有嗰啲咩阿 Uba。 多謝阿黃秋生啊。 阿 Uba 啊，嗰個邊個啊？嗰、那個捉妖記嗰、那個啊，嗰啲 friend 啊。搭咩嚟啊？你 Uber 啊？ 嚇！遲啲係表演嘅喎，變咗向立法會係。 佢直情係啊，係咪？ 嚇！變咗多啲形式咯、啊，唔係齋掟嘢咯。 唔係有掟啲花啊嗰啲咯。 嚇！ 好似玩咁啊，好似開 P 咁啊，個立法會係嘛？ 係咪要標旺角街頭咁咯？我邊唱歌呢邊跳緊舞啊！跟住上高個台嗰條友叫。喺度講緊嘢咁，跟住下低就做個做自己嘢咯。 咪麥兜特首麥兜喺度嗌上嘛，山頂朋友聽唔聽到？嗰啲咯，唔係啊，幾好啊！咁你好難睇啦，到時咪你咩都娛樂化係咪啊？唔爭在啦，係咪？ 嗯。 有人話唔緊要喎，其實好大鑊啊，大佬就係。 你靠呢啲啫。 唔係上次係講奧運嗰次，即係問。將呢樣嘢娛樂化有冇問題？跟住話冇問題啊嘛，咪仲好啊嘛，係啊，話仲好啊，係啊， 嗯， 我咁咪睇下好唔好啦。咁而家到選舉又娛樂化，咪咁而家已經係啦，選靚女係咪？ 係 選啲可能你覺得佢弱勢就俾你就選佢，都唔係睇政綱睇咩嘅，係嘛？咁 我冇唔使追佢整到出嚟個形象你中意咪算噶？ 係、啊，我哋之前不打咪就係講咗啦，話其實啲人嗰個態度咪同佢揀戲睇一樣啫嘛。 系啊， 系 啊， 即其实选民咪就同观众，其实佢讲咗啊，呢个 point 唔错啊，头先讲得系 啊， 即大家都系用同样嘅心态嘅，其实那个心态你睇戏都唔掂啦，唔好话去做选举咯，系、啊 嗯， 即真系觉得个质素几低嘅，吓、啊，即香港人 系， 唔系话 所有影响 咧，唔系讲所有啊，讲多次啊，系、啊，即有好多都系咁样，系、啊、受人影响啊，或者点啊咁， 即係可能睇咗啲嘢就信曬呀。 係呀，咪我屋企 hit 呢條友跟住咪算呢個咩呢套戲 hit 呀，咪睇呢套呀。 即係總之出面啲評論唔好，佢已經係我冇唔睇。喂，你自己都冇睇過，你點知唔好啫，係咪先？即係其實一樣嘅態度同睇戲一樣，所以唔係拉家㗎，你講啲嘢係呀，係一致添嘛。 嗯， 係囉，咁成個態度係 同一個態度，咁你唔死都唔得啦，係咪？咁我有覆返大家，咁我話喂，上一集冇人啫，咁大家覆就話喔，咁我哋科幻不嬲香港係小眾，唔係，其實我哋低溫都知係小眾嘅，小眾唔緊要，而家唔係小眾呀，係每個星期你唔追個大 topic 呢，冇人聽呀，小眾 唔係應該啲人永遠做一件事嘅，個禮拜 係啦，冇錯啦，咁可能嗰個禮拜啱啱有套嘢，個話題轉落去一套電影呢，咁我哋係 lucky 啦，但個話題一係第啲嘢呢，咁除非我哋都轉話題囉。係啦。咪有人問我哋點解上個禮拜唔講選舉㗎嘛，咁係咪我哋一定要咁樣啊？咁今個禮拜即係一定要講啲人俾人威脅啦，威脅退選嗰啲啦，要跟呢個。 唔咩唔跟就死囉，即係對嗰句。 唔跟就死。喂，咁死啦，我哋咩 top, 我哋乜嘢主題嘅先，個節目我講科幻㗎嘛，大佬。咁你愣得到就一㗎，大佬。即係 A 啦，咁我覺得好難做啊，就係話，即係而家變咗你每個禮拜就係得一個嗰個禮拜嘅嗰個大主題，咁所有節目都轉曬去講嗰樣嘢嘅，無論嗰係咩性質嘅節目喎，都轉咗去講嗰樣嘢，你先生存到落去。咁我哋愣得到都講啊，盡量，但係愣唔到啊嘛，奈何係嘛？咁所以變咗好困難，好困難啊！咁啊，大家記得聽翻上一集啊，睇翻上一集嘅 YouTube， 因為我哋又搞啲新花陣落去。 嗯， 看看大家中唔中意啊？个而家个 logo 识喐嘅， 嗯， 系啊系，冇咁闷啦，最少系咪？系咯，唔系睇住个唔识喐嘅嘢啊嘛，系咯。好啦，咁啊冇啊，有冇补充？仲嗰啲咁嘅骗徒手法层出不穷，嗰啲换票手法，即系仲使乜再讲？ 其实都系嗰啲啦，仲有啊，仲有一个就系咩？突然之间熄晒灯咯。系啊。 喂，呢啲雷朋三世嗰啲方法喎，啲 啊啲武侠片嗰啲啊，突然间 武侠片系熄完灯嗰粒钻石唔见咗，或者俾人掉咗包。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都有得出卖。 加就条友冇死到嘅，武侠片多数都系熄咗灯嘅条死。 个候选人插住一把刀啊， 系有啲嘢插咗喺个身上高啊，跟住又边个度啊？ 系啦系啦，咁边度做嘛？凶手就喺我哋里边噶嘛，跟住由金田一出嚟啊。 唔知，我唔系，我系因为古装，应该系你话系啊， 楚留香 啊，咩陆小凤或者系啊咩话？ 楚留香咯， 系咯， 啊咁样啊，其实搞到尾都系呢、這个都系 show 嚟嘅啫，大家咁闷选举选到嘛，搞场戏俾大家解下闷啫，冇事。 系啊，其实临尾都系系个节目嚟嘅， 个节目，哇好嘢咁啊，咁有啲人又俾票噶啦，吓、啊，唔系，即系其实俾乜鬼票，不如俾 like 算啦。会唔会啊？会唔会简单啲啊？喂， 都差唔多啊！佢哋嗰个拣嗰个方法都系同比例差唔多， 都系差唔多啦。即系而家咪变咗就比例嗰个态度咯。而家就系选票都系 系啊，佢冇真正谂过紧做乜，系将多条友定咗比例咁啊，拣多个啊。 冇错啦，即系其实呢个极限挑机嘅话题嚟噶嘛，其实系。 嗯。 你我上礼拜有讲呢样嘢噶，好多人都未听啊，系咪？系咯。 系， 咁啊补翻啦！原来选举都系俾 like， 系同成人挑机一样，系咁啊！大家都系争取俾多啲 like， 咪排到咪最后嗰十个咪入位咯。 系啊， 好啦，咁有冇补？再冇就算啦。咁啊，大家再想睇呢啲就睇《街头魔法王》啊，即系点样可以换走啲票啊嗰啲吓。OK， 系， 好精彩嘅，直头系。好啦，咁啊，今个礼拜咧嗰套嘅超人 Ops 可能都要讲一阵噶，讲一讲啫吓。咁就話呢嗰隻咁嘅嗰樣衰佬呢今集終於同阿超人打喎。 嗯。 但唔係超人狀態，人嗰陣打。兩個以人間體喺度打，但佢原來好勁喎，係可以瞬間轉移喎。係呀、啊、個轉個都得過原來。 係 平時冇咁做喎。係呀。嗰條友我不嬲知佢得㗎啦，但原來個轉個都得㗎喎。即係佢可以同佢一樣咁快喎打到。 嗯。 咁跟住佢又唔知做乜嘢，又好似俾嗰啲咁嘅咩暗殺星人啊，即係成日同佢補 pair 嗰個咧，就肥低咗啊！但原來假局嚟咯，原來佢就係想搶嘅嗰只阿 Barry 啊，嗰只即係嗰只牌啊，咁最屘俾人攞到啊，係啊，係啊， 嗯， 咁呢度佢就冇用超人狀態同佢打過嘅，超人就打翻嗰只佢哋派嚟嗰只怪獸，咁但係咧有人就估 因為佢呢度已經講咗話佢兩條友咧，原來係同一樣嘢嚟喎。話咩一個揀咗光明，一個揀咗黑暗啊？ 嗯， 係啊。咁到底佢咪嗰條友都係超人嚟嘅咧？唔係佢有變翻佢原本個樣喎，但原本個樣係一隻怪嚟咯，即係一個好似外星人咁嘅咯，即係著咗甲嘅外星人咁嘅咯，係咯。咁但係其實佢唔係佢真樣嚟嘅咧，就唔知啦。係啦，咁啊心口係有個發光嘅月光咁嘅嘢，即係好似半月，即係嗰啲新月形嘅嘢。咁其實係咪佢係圈佢就月光，其實佢係太陽咁樣嘅咧？係咪有啲咁嘅意象喺度嘅咧？咁啊唔知啦，係啦，即係將佢兩條友係有關係嘅，原來即係唔係話淨係話敵人嘅，嗰以前係 friend 嚟嘅，好似係。 吓 系啊，咁到底嗰系乜嘢就，反正呢样嘢系有兴趣想知落去咯，呢、這个就系啦。同埋佢话佢系恐惧自己真正力量，所以先借用其他超人嘅能力嘅，即系话呢个超人。咁即系其实本来个力量仲大嘅， 系 咯。咁到底系点嘅咧？咁啊唔知啦。不过好似话就嚟登场啦，话佢真正状态系啦，同埋好快可以变成呢个 barrier 捞呢个佐菲嘅状态，即系就嚟会出场。咁点解只牌会去咗啊？主角度嘅咧，咁就未知。 嚇， 係啦，唔通連呢個奸佬都會掉頭過嚟過檔嘅？咁就唔知啦。但你的確見嗰個奸佬同佢哋企埋一齊喎，影相嗰陣。 嗯。 即係喺個開場嗰陣啊，係咯。 係。 過嗰陣，咁點解咧？如果佢係敵人，點會同佢企埋一齊？ 係咯。有機會過檔。 過檔咯，又佢咪就係第二個超人咯？可能我都係咁估，係啲人都係咁估嘅，係咯。咁啊，再睇啦，係咯，再睇啦。咁啊，呢個我覺得今集最得要講一講，係啊，咁啊，大家睇啦，就咁多啦，冇乜特別，係啊，咁就如意死亡嘅，話嗰條友，但係冇啦，最尾發覺原來佢假嘅，就呃嗰班外星人，就想偷佢隻牌，唔係佢成隊都諗咗嗰幾個外星人啦，最尾 係 啊，死曬咯，啲外星人已經俾佢殺曬啊，係啊，冇咗個咩侵略聯盟啦已經，係啊，OK， 咁下一集仲犀利啊，下一集原來嗰條女個媽終於嚟佢哋嗰個市啊。咁又唔知咩，個媽又會同呢個密特佬會講嘢喎。 係。 係啊，唔知點解啊，變咗搞笑劇嘅下一集係。 都係咁咯。 咁啊，係啦係啦，咁啊，行咗出人係咁上一 level 嘅而家係，都係比較，即係今集就冇搞笑嘅，算係咁嘅。 嗯。 係啊，今集冇搞笑嘅。咁啊，下一集又繼續搞笑啦。OK， 冇啦，講完啦。OK， 好，咁仲有冇睇咗啲乜或者咩或者玩具啦？如果冇，好啦。有冇玩具啊？ 玩具咪。我如果係咪Action Toy 我幾隻天威勇士嚟排咗貨 喎。哦，依實物得唔得靚唔靚 ?OK 嘅，咁但係有啲地方好似我見到，因為我冇買呀，咁但我見到好似有啲地方都要換件嘅，好似可以轉地車呀落好似個頭要換嘅。即係佢個面冚唔埋呀，好似我見到。 哦，即係佢轉嘴就咁樣轉嘴，有個面就另一個頭嚟嘅。 係另一個件嚟嘅。 哦，就唔係有得揭開 ,OK。 哈哈，即系冇得冚埋个面咁咯，好似 即系冇话造型重视同完全啲型嘅，佢根本就唔系完全。 系，跟住我件系应该换咯，除非你当唔理佢嗰个面，你当佢趴喺度，你当睇唔到咯，一系就。 系价钱好似都几抵喎，唔系太贵喎。 正常200松啲啦，咁至200中啦，咁一隻啊，咁但系应该好似话之后如果买到咁上，应该有啲款冇咁，有人买可能有机会要食四隻一齐食咯。 哦，咁样。 系啊， 咁 又系都 OK 嘅，咁但系又未出 阿 迪喎， 系啊，即系嗰架飞机红咗架飞机啊， 系未啊，咁我睇到其实佢好似个拉伸，其实应该系买天威勇士喎，见到个盒写住 天威勇士定系百变雄狮啊？ 佢写天威勇士喎，我见到个盒写咩麦孙 Noble 啊？ 咦？佢 系啊？ 哦，佢反而唔系百变雄狮。 佢反而我見到盒係寫係咯，寫天威咯，係啊。 哦，依天威咪貴啲咯，反而。 我唔知有個版權都貴啲喎。 但係佢係揸劍嘅，咁的確係係咯，係天威先係揸劍啫，係咯。 咁啊，係咯，如果紅色飛機啊，即係應該係天威嗰時先有劍啊，白龍書就係冇啊，應該。 唔知白龍書點樣喎？好似冇啊，係咯，係咯，好似冇啊，好似Transformer咁噶嘛，係咯。 哈哈。 係咯 ，OK， 咁呢只都幾靚嘅，係咯。咁如果你話。平平地，大佬仲有合金成分嘅 系嘛？有金属啊！唔系就系得螺丝， 唔系得螺丝，系啊，有金属件，系啊。 吓吓，咁但系啲螺丝反而惊啲，因为其实我成日讲佢好似啲 Action Toy 嗰啲啊，啲螺丝会生锈嘅，好似。 吓？ 系 即係好多之前出嗰啲 ES 合金或者咩嗰啲都係啲螺絲好似會散手，要小心啲。但我諗有咩方法去避免到都唔知喎。咁查啲指甲油喺落啲螺絲度會唔會就得咧？ 哦，咁啊，你呢個就即係揾啲嘢，即係等佢同個氧氣隔開啫。 係咯，但係如果唔係，我見到好似隻隻都係螺絲出問題喎，反而。 喂，會唔會怎用 WD-40 啊？因為其實你真正嘅機械都係噴嗰啲啫嘛，不過可能噴到真係油淋淋。 係咯，你冇嚟，你就滴落去啲螺絲位喎，原 來。或者係咯，係咯，噴 WD-40 咧，我呢個會唔會現實啲咧？呢、這個方法。 哈哈，要成日保養喎，咁樣就。 咁啊係噶啦。 啊，久一久係要就係靜一靜咯，如果唔係即係轉頭生咗手啊，大鑊。 如果唔係，可能學你話齋係揾啲嘢隔開噶咯，係咯。 係咯，整 啊。啲方法隔開咯。冇辦法啦，係咯，咁冇辦法啦。佢點解唔用啲不鏽鋼？ 唔知係啲螺絲塊出問題咯。佢之前好多隻都係就係螺絲有問題咯，啲人話。 咁呢個好似 Bandai 又唔會喺粒螺絲度出問題。 係咯，唔會出問題咯。好少我聽話咩，多數 Bandai 出問題都係爆咗啊，都係。 係咯，螺絲又好少，係咯，好少出事喎。 係咯。 嗯 ，OK。咁你有冇見到嗱、嗯？有幾隻萬能盒嘢好瘋狂喎、啊！首先嗱，由啲冇咁大開始講起先啦。咁香港有個新嘅玩具公司叫做 Future Class， 咁就好似嗱，而家又會出咗成40cm 高嘅鐵萬能盒，係仲要有金屬嘅，即係唔係話全膠現嘅。 嗯， 有冇見到幅相咧？咁佢有埋飛翼，有埋朋友號啦，當然咁啊都幾仔細嘅做得，係啦。咁啊心口咪即個肚一跌，即係打開有飛彈又成嘅，係啦。 嗯， 咁啊。即係又有一間新公司叫做加入嘅戰圈啦，係咯，睇下大家有冇興趣啦。咁啊，當然都唔會好平啦，咁大隻係咪？又有金屬，咁啊都成2400嘅而家定價，係啊。 嗯。 咁啊，但係呢只都未係最瘋狂喎。咁啊，大家記唔記得有條友叫速水人士咧？唔係縮水啊。 嗯。 咁曾幾何時咧？睇呢個山口以前咧，呢、這個人係更加出名。咁佢而家就整咗個系列咧，就叫做乜鬼嘢話？叫做咩究極真神啊？ 係。 係咯。咩嚟噶，大佬？拜阿拉噶， 跳 啊！咁原來唔係，係萬能俠嚟嘅，係啦。咁甚至乎我見到隻身係阿惡魔人添。咁其實咧就好鬼死大隻嘅，咁啊成高個人噶，我唔記得幾大啊。佢有寫啊，佢我而家唔係睇緊個資料。咁啊，成有萬能俠啦、巨靈神啦、咁啊萬能二號啦咁樣嘅。咁啊，我見到惡魔人好奇怪，坐喺度，即係坐咗喺嗰個好似嗰個地盤咧，嗰條工字鐵咁嘅嘢，係啦。咁有啲咁嘅嘢，咁當然呢啲係天價啊！老實講，我而家冇睇緊個資料嚇，咁日本嘢呢、這個就係啦，咁大家可以睇下，我哋貼咗上群組嘅呢、這個。 係，如果你話我個人 差唔多兩米高啊， 差唔多兩米高啊，哇！ 係，如果你嚴大就係好似惡魔人，好似 Bandai 都 SHF 出隻惡魔人。 哦，嗰只係配翻只嚟緊嗰只萬合嗰只合金啊嘛。 嚇！佢又出翻嗰只綠，即係綠又嗰只咁啊，綠色嗰只。 系啦， 蓝蓝地、绿绿地咁啊！ 系啦，但系佢就出得比平时大啲，就配翻嗰只超合金萬合嘅，个地盘都系一 set 嘅，同佢系啦。咁、那个咩 DC 系列啊嘛，啲人话咦 DC 咁啊，当然就唔系啊，美国漫画嗰个啦，就系永者豪间公司啊。 嗯嗯， 系咁样。咁啊，我就觉得嗰个萬能盒就好吸引咯。不过我睇下原来都唔系好平嘅啫，原来都。 哦，系啊，唔平啊。 唔好平，不过都好吸引，因为好多金属噶，系。 系，但好似系冇乜配件俾你喎，只嘢好似。 冇噶啦，咁你仲想用咩萬能盒？一毫都本身。 其實唔俾配件你啊，而家成日都系咁啊，拆開嚟買啊。 但佢有咩配件咧？仲嗰度有翼有剩噶咯，已經。 唔知啊，啲飛拳啊啲。 飛拳，我咪有啊，冇飛拳唔係啩？ 唔知喎、啊，真係可能佢隨時拆開，我真係唔知道。佢啲即係有刀嘅飛拳定冇啊？ 唔係，因為佢個拳頭都係金屬噶。 嗯， 即起碼個前臂係金屬㗎，我見佢整出嚟嗰、那個，即係佢有鬚到邊度係金屬，邊度膠嘛，連個手都金屬，你好少見啦，係嘛？ 嗯， 係咯，咁啊算係咁啦，今次呢、這個咁啊等等啦，係咯，睇下到時如何啦。 嗯， 好，咁就冇乜嘢其他特別啲睇到嘅。 嗯，暫時啊有係變金剛嗰度好似話會有麥加登嗰個 MP。即系系啊，嗰个系列出啊麦加登 2.0 喎， 有咩唔同咧？ 我咪重新设计过，都系变枪喎。 但系佢之前出过就点样？ 之前出咗我可能冇咯，即系个比例差啲噶嘛，嗰时可能。 哦， 即系只脚好幼咁样嗰啲咯。佢我见到而家个版就好啲嘅个比例。 科萨啲，但系佢变咩枪嘅？ 变翻支持我知道，即系呢只系日本版嚟嘅。 哦，变翻支持得。 M P 系列如果系日本版就可以变翻真枪，如果你系啲美版有份出咧就唔可以变真枪嘅，一系变玩具枪，一系变坦克嘅，而家多数。 系，咁啊系， 吓，因为美国嗰边又唔俾变真枪嘅。 即系俾惊佢攞住支墨家灯去打劫银行啊， 吓，即系之后俾警察射死啦。 吓，咁佢唔系 佢最中意拎出嚟咩好有碌嘢啊？啲警察即刻开枪喎。 佢又唔係驚佢俾警察射死嘅，應該 驚佢警察射死嘅， 唔係唔係應該唔驚佢理得你啊呢、這個。好啦，咁另外伊藤潤二係咪話嚟緊會咩嚟香港擺 show？ 係啊係啊。 哦，但係好耐嘅喎，係2017年咩二月六。 二月係啊。 到26號啊，走喺邊度啊？咩原創方啊？哦，係 啊。 咩哦，即係中環嗰個原創方 P S Q 哦。 阿巴甸街35號， 系哦，有咩特別呢？即系点解嗰个时间嘅？嗰个时候是新年？ 嗯，咁我唔知啦。 系咯，喂，同埋佢啲嘢咁恐怖，会唔会有啲人即系话佢唔得啊？要包胶袋啊？会唔会咧？ 唔知啦，系。 佢恐怖过嗰啲咩愤怒鸟嗰啲嘢喎。 咩都恐懼了， 恐懼了，係恐懼了嗰啲嘢喎，係咯，嗰啲都話要咩啦，講到要禁咁滯啦，咁話咩醫生？ 唔係，咁你入去應該都要有個年齡限制嘅， 係嘛？個人要包膠袋，我驚啊，帶翻個 包個人頭氣球落去， 帶翻個大 condom 先啊嘛， 好 ，OK， 好，咁啊呢個補補啊，有冇乜嘢？好，仲有冇？有冇其他？ 佢呢個展呢同埋話你如果買 VIP 飛好似唔知頭400個度呢就會有個公仔送㗎嘛。 咩公仔呢有啲恐怖公仔。 咪佢嗰啲其實我唔識呀因為我都冇乜點睇伊藤潤二嘅嘢嘅。咁、 哦、 但係個公仔就唔恐怖嘅不過應該係佢某啲嗰啲角係囉。但就唔係靚嘅其實如果你齋睇嘅公仔就幾樣衰嘅。 咁、哦、樣。OK, 咁睇下啦有 fans 嘛香港。 唔知但伊藤潤二其實近時話啲女我幾靚。 哦係呀、啊、其實佢個樣係靚呀不過佢畫到好得人驚咁樣。係 喎、 啊。即係你有富江都係靚㗎其實。 係。 係。 係呀、啊。不過佢畫到啲古仔好得人驚㗎嘛。咁封送個富江嘅係咪應該早啲買飛嗰啲。 哦這個、 如果有富江的話應該排到黐線啦。 富江好易啫，啄爛啲豬肉咪有 咯，一劈咗啦。 係咯，免治牛肉或者免治豬肉噶嘛，或者呢、這個 唔係每人分粒，唔係每人分到一粒翻屋企都變翻咗人喎。 哦，咁佢呢個假嘅啫，呢、這個當然 是 都唔會變嘅呢、這個肉醬意粉噶嘛，俾盒肉醬意粉你啊嘛。係。啊，呢、這個富江咯，咪肉醬意粉啊。 好 啦 ，OK，Anyway， 咁啊，中意嘅朋友要留意啊 ，OK。我哋有冇？有冇其他？ 嗯，我差唔多我嗰边嘅。 系嘛？咁啊，北美朋友啊，留意啊，哥斯拉佢哋嚟紧10月啊，北美话有得做，但系边度有得做我都唔知道，即系你大家自己 check，OK？、Okay? 有个叫做咩啊 ？Funimation 喎，好 funny 嘅 mation 啊 ，Funimation 嘅一个公司就卖咗做，咁啊，大家去佢网度睇啦 ，OK？ 咁啊，可以揾到 location 睇，但如果北美朋友睇你嗰个地方冇得睇。 嗯， 佢有標埋咩戲院做之類，咁成個美國咁大嘅，應該唔係度度有啊。老實講，係啦，咁但係呢套好嘢嘅，好咁啊、嗯，好有冇冇？ 係唔好意思，啱啱更正翻少少，係 咩咧？ 係預購係4000張啊嘅，投咗4000張嘅話咧，就可以送呢個吸血鬼或者呢個助咒款嘅嗰啲個公仔喎。 大家嚟自咩啦？ 啊，送呢啲。 得先啦，同埋好似系大约200蚊到啦，应该系。 嗯。有咩睇嘅啫？讲咗一句。 系咪嗰啲？系佢啲画嚟噶，都系。 系咯。 我 谂。通常都系嗰啲画嗰啲啦，系咯。 咁啊，系咯，有咩睇？我睇呢啲啫，我。 嗯。 啲戏唔会。 系嘅，即系中意嗰啲人就 会唔会过咗咧？伊藤潤二， 即係個 即係 個勢喺香港咯，因為係其實係即係我嗰陣時嗰幾套戲嗰陣時佢個名好大啊嘛。 係啲咩羅旋啊咩嗰啲啊，你講下。 係。 唔知啊，其實有啲人識呢個人嘅咩？我就係想問啊。 係咯，我就話 都係嗰班嘅啫，咁你新嗰班就唔會入坑啊。 哦，即係已經又係做老鬼啊。 又係 fans 向啊。 但有冇咁大班人咯？我就係想問。 唔知啊。 唔知道到時他又點喎？ 同埋做咩鬼？邊位個請佢嚟啊？政府啊？ 呢個唔清楚啦。 佢應該 Halloween 請佢嚟啊嘛，喺海洋公園搞啊。 係咯，正常係咯，如果同海洋公園合作可能好啲啊。 好流二月即係一年流流即係搞呢啲，真 係。係咯。 大吉利是真係。 係咯，有啲人唔係 Halloween 都 介意啊，依家。 香港唔介意啊。咁啊。 哦，係，而家新嗰啲係唔介意啊。 新年都做鬼戲嘅係咯。 是 ,OK 啊，好啦，咁就睇下点啦，有兴趣朋友睇啊，睇下咩纪念品攞牌啊。 但人头气球啊，一定有嘅呢、這 个。攞啲烂肉返嚟啊，嗰啲啊。 嗯。 买条鱼嚟啊，嗰啲啊。好，冇啊，讲下礼拜咩做㗎喇，真係唔知有咩做。 是。 是啊。 下礼拜。 是啦。有冇呢 即我咩亿万喵星人。 是。下礼拜几号先，系咪就十。十五啊？ 哟，系啊，系咪下礼拜咯？ 下礼拜十五系嘛？亦唔系喵星人，唔系科幻片嚟嘅。 吓、啊， 都系嘅。 有钱佬变咗只猫俾唔知个恶魔定天使，我唔知喎。 咁样咁啊，唔系科幻啦，呢啲神怪戏嚟喎，大佬。 哈哈， 系咯。咁另外一套咩壁降奇迹啦，咩啊？咩达尼机长应该好似都系下礼拜嘅，好似 Tom Hanks 咁啊。 哈哈，麦兜嗰台。 麦兜。 系咯，麦兜。 麦兜即系我玩超人嗰套。 范宝 上紧 咩 啦？ 吓上紧添。 都系有线长啊。 咩话咩话死亡习俗、啊？好似下礼拜系咯。 系。 咒怨森林，但系而家啲人记唔记得系咩嚟啊？死亡习俗，大佬。Bear Witch Project 喎、啊，真系咁，即系比灵异录像更加旧嘅，差唔多系第一套咧玩呢个手摇机咁样嗰啲、啊。 唔系呢套唔系九月22先有咩？ 是咩？哦，唔知啊，我见到有。 只系我呢度都系见佢写十五嘅。 系啊，唔知啊，睇下佢到时系点样啦，系咯，成日转嘅呢啲系咯，咁啊佢做。 系看。 系啊，总之如果知道可以同大家提早讲，系啊， 嗯。 好啦，咁啊22啊有套科幻片啊，犀利啦！呢、這个热血新世纪啊，就系咧热血丧男，再加呢个级别新世纪嘅男女主角主演。咁但呢个其实哇喺网都已经抌出嚟好耐噶，大佬。啊。 系。 咁点解而家先上嘅咧？大佬唔系出咗碟嘅啦咩？ 唔知要快咁耐。 系啦，咁但呢套系科幻片啦，即系爱系有病啊嘛，即系佢就讲嗰样嘢。爱有一种病啊，即系未来世界啲人应该系冇感情嘅咁样，套咁嘅戏，咁啊 OK 嘅，系一个主题咁，但系好唔好睇我唔知，我未睇，虽然有得睇好耐。系啊，咁九月廿九先有《国定生日》同埋呢个嘅《拍鸟小姐》嘅。 系。 B B 杀得变嘅，系啦。 嗯。 啊，咁啊廿二号补翻啦，咁其实应该有《斯达列车》嗰个嘅叫做咩？叫做动画版啦，前传啦，系啦，叫《厮杀前传》啦，我而家见到佢写， 系， 咁啊都唔知呢个系咪真正式名啊，《厮杀前传》系，系，即系我哋觉得应该叫翻做首尔站好似好啲，系， 系啊， 系，咁啊但唔系嘅，即系香港好中意改名啲惯嘅，系，好嘅，咁嗰度记得睇啊，廿二号系记得睇嗰度，系，咁啊有套咩偷天特务乜鬼嚟噶，大佬，王祖蓝、刘德华嗰啲，即系梦幻组合， 咪又系就系话父亲 黄晓明喎。 第二集啊， 春宫 王晶啊嘛又系， 富山春宫图嗰度续集， 系 春宫图续集， 好。嗱咁有套好得意嘅，有套九月廿九话有套叫《希魔回来了》啊，咁啊讲嗰条狗个样好似希特拉嘅，唔知咩戏嚟喺度，即系想话佢到底系演员啦，定到底系希特拉由时空转移嚟咗现代咧咁样？咁佢话佢咩一觉醒来就发觉自己喺而家。咁啊，即係已經係第德國冇被毀滅啊嘛，係咯，咁啊，佢玩電視台就揾咗嚟扮希特拉咁樣嘅，咁到底佢咪真係希特拉嚟嘅咧？咁好似幾得意嘅一個故事，係啦。咁我諗一個有趣嘅，我相信係。咁啊，好啦，咁 會唔會走去話 cut 有線啊嘛？要 嚇咩啊？ 要去 cut 有線啊嘛？ 咩 cut 極都 cut 唔到？ 咩意思？ 哦，冇啲人成日就揾佢嚟咩？連希特拉都乜乜乜乜咁啊嘛～ 哦， 用佢嗰段片。 哦， 我上次宠物小精灵嗰个都有人整咗， 系 话小智点解会输嗰度台咁。 即希特拉喺度發老皮。 嗰段片啊，白搭嚟㗎嘛。 係個曼林 key 啊。 係 咯。希特拉啲咩最後咩幾多小時話佢㗎。係。好啦，咁十月六號有呢個精子 VS 加椰子，咁啊其實啊不打睇㗎喺日本嗰陣。咁啊話燒到撲街㗎喺度戲。 是当笑片就正在这 里。咁佢而家话香港咩当笑片去 sell 嘛。 是咯，所以笑片是正的。 咁我諗佢又点解咁迟先做，可能想食返 Halloween 啦，主要係。 是喇。 纯粹係咁嘅啫。咁啊係咩，有咩其他斯洛登嗰啲算唔算 ?10 月 6, 咁啊动购置新版就10月 13, 係喇。 是。 但係都唔係咩科幻片啦 ,Tom Cruise 都唔係啊，咩烈焰追击咁即係嗰度啊，都唔係科幻片啦。哇，冇科幻片㗎喎，即係奇異博士之前係咪 ?10 月26號之前都冇。 係啊，一路休息。 哇慘啦，即係我哋即係開天窗開到10月6號 ,26。哇點捱呀，哇我而家已經係咁搵啲嘢講㗎，好辛苦呀大佬喂。咁冇嘢講下你喂真係大佬。好慘嘅。係啦，咁11月3號呢就呢、這個Inferno 啊，即係嗰度達文西密碼嘅第三集《地獄解碼》，咁呢度好期待嘅，的確我自己都。咁有個鬼佬版嘅精子啊，就回魂空靈啦，即係鬼佬做嗰度，就11月10號嘅佢而家話。怪獸與他們的產地就11月17嘅。死亡筆記喎，香港有期喎。 係。 照亮新。 照亮新世紀。 11月25。是啦，咁嗰度 Arrival 有名咁怪， 即係擺咗個東方明珠塔喺香港個景嗰個呢，即係有嚿石春咁樣飛碟嗰個呢，叫空降喎，而家改咗個中文名叫做， 係 即係空係空潮個空啦，降就降臨嗰個空降咁，咁11月25號做，咁但新年話佢話新個 poster 咪又改咗係咪， 係囉，但係佢呢度冇用返新嘅章，都是用翻舊嗰張。 你見到呢度佢仲係香港景就東方明珠塔。 係啦係啦。 咁新嗰張改做咩呢， 咪去返上海囉。 吓，即係反而唔係用一個全香港景。 係啦。 竟然係。 係全上海景。 但係香港嘅 poster。 係啦。 點解佢唔影返美國嗰張算啦， 唔知呀。咁佢可能亦都新改嗰張又冇話係喺邊度嘅。 咁樣。好啦，咁聖誕有套戲個名好抵死喎，叫今個聖誕冇銀用啊，銀啊， 係 即係冇錢啊，講埋啲咁嘅名係啦，咁12月9號唔知咩戲嚟㗎 ,ok, 咁俠盜1號 Star War 呢就要等到10月15啦 ,ok, 係冇啦，咁刺客教條都12月22嘅，都算係今年啦，講埋啦，好啦，咁有望仲冇其他，長城啊，即係嗰度話搵咗麥迪文係咪嚟拍嗰度勁啦，張藝謀嗰度啊，即係打龍喺長城打龍嗰度，12月29啊 ,ok 啊。我冇啦，嗰啲下年嗰啲唔報住。係 啊。 嗰啲咩嗰啲唔報啊。好多下年反而多返啲科幻片。慘啦，你死呀咁點算呢，喂 ,Doctor Strange 之前點搞啊， 冇啊，最多講埋唔係科幻片嗰啲嘅定。 講咩呢，可以。 喂七。咪有啲有阿 Star-Lord 做好喎，插档求知嗰啲咁喎，正咁讲埋。 可以讲埋嗰啲呀，喔 係 喎。喔咁樣死呀咁樣就係。唉好啦，大家提供下啲即係內容俾我哋啦咁樣，唉唔識做嘅真 係。即係或者我哋都睇返咗套咩熱血新世紀喎。 喔咁嗰個實會，咁你嗰個禮拜實會，咁但係仲有好多禮拜係開天窗㗎嘛，係囉。咁真係唔知點算啦，唉咁大家俾下意見啦，係囉，因為大家成日話我哋講乜都聽，但係唔係呢，咁上個禮拜反映咗就唔係囉，係囉，唔係即係支持我哋嗰啲朋友梗係啦，但你最弊好多人唔係㗎嘛，後面嗰個長尾效應嗰班都唔係㗎嘛，咁死啦，係囉 ,ok, 好 ,anyway 都多謝大家嘅支持嘅，係囉係囉，好咁好啦，明謝返咁多資料俾你聽眾們，多謝大家，咁冇嘢補充啦，係咪 冇啦， 差唔多啦， 好啦， 好啦，咁下個禮拜繼續講啦，唔知講咩啦，下個禮拜 ,ok。好啦，咁我講個 email address 啦 ,tasuku.sf@yahoo.com.hk,tasuku.sf@yahoo.com.hk, 如果大家咩報料或者我哋咩講漏講錯，歡迎大家寫信俾我哋，等佢大家回信嘅。轉個頭呢我哋擺上 myautocats.com 就同 sci-fi411, 咁亦都會擺上呢個 sci-fi-backup.thisistep.com 啦 ,sci-fi411backup.com wordpress.com 同埋 allthewaysci-fi.wordpress.com 嘅。咁啊，香港網台 app 咧就要 under Record Scene 先揾到我哋啦。但係好可惜，上個禮拜嘅 Record Scene 都仲未 update 到，係啊。咁我都唔知點解，係啊。咁啊，都我要再 find out 到係咩事，係啊。咁啊，另外香港播放咧，嗰個就快啲嘅。咁啊 ，catsquare.com 邊咧就會我哋頭先上面嗰啲 update 咗，佢會都差唔多會即時會 update 噶啦。咁大家都記得加入我哋嘅 Facebook 聽眾群組啊，就係、是、facebook.com 斜同 groups 斜同3392617663 嘅3392617663嘅。咁網上播放時間咧，逢星期一有 record 先啦 ，suppose 啊。咁另外openskyradio.com 美國時間逢星期一有我哋後期製作版嘅同埋經典重温啊。好啦，咁同大家講聲好，好，拜拜， 拜拜。